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系 Tasco， 我系马仔。 系啦，今日咧仲有多咗一位嘅嘉宾主持啊，就系、其实大家如果有留意开网上嘅影评咧，应该唔会冇听过啊，就系、港产不打。咁我哋叫不打系啦，咁啊，不打同大家。 Hello， 咁多位，我就系港产不打啦。Hello， 不打，我介绍下自己。 好，咁咧，可能网上可能见我嘅文章或者叫做冇啊，即系叫我啲意见啦、啊，说话可能多。咁咧样就大家未见过，咁啊声咧，我相信都系第一次听啫。因为咧我自己都有 YouTube channel 嘅，咁但系咧即系纯粹玩下啦。嗰把声我啊 tune 过嘅，咁呢把就真系我嘅真声。咁其实我系都系半个韩国人啦，其实我本身都拍广告啊等等，我系 production house 嗰边嘅。咁但系咧我睇戏同写影评嘅资历咧都有十年噶啦，咁就多指教。 好嘅，咁啊平时好似即系如果你话平时大家印象啲。个咩港产不打咁啊，即系净系睇港产片，唔系，原来唔系嘅，原来不打咧咩戏都睇嘅，咁同埋咧都唔系港产片咧就一定赞，西片一定晒，咁我都睇过啊，不打啲，其实都系会列出一啲优点缺点，其实都非常中肯嘅，系啊，咁既然咁，不如我哋讲下啱啱攞奖嗰度十年啫，嗱，我哋其实唔系不如唔叫我哋应该讲下个排行榜先，系咁挂住讲，系我哋转个头一阵会讲少少十年啦，同埋讲翻少少蝙蝠侠，咁其实今个礼拜我哋会讲呢个魔雪叛变啊，阿猎神啊，即系雷神啦吓，咁我都会讲嘅，咁啊都仲有一大堆嘅一啲嘅新番啊，有啲动画啦，仲有啲有一套嘅西剧《Twelve Monkeys》十二猴子又翻翻嚟，咁啊一阵会讲下呢啲，咁我哋例行都先报少少嗰个排行榜先啦，好嘛？我哋数下先，好啦，咁睇马仔有冇睇紧？而家系 哦，有咁啊，第一位咁而家都系《优秀大都会》 啊。系 ，OK， 系啦，咁啊，反而新戏《猎神》啊得第二啫。 OK， 但系都唔系差嘅，我见佢嗰个票房即系嗰个都 OK 嘅吓， 都 OK 啦。咁啊，三啊，《蝙蝠侠对超人》啊，《正义曙光》 系 系啊，咁啊，第四啊，《树大招风》。 系，但我睇数字啊，树大招风高啲，唔知点解反而。 哦，因为啲飞贵啊嘛，因为蝙蝠。 哦，咁样，所以赢。 我相信系。 明白，系系。好，第五位。 咁啊，第五啊，特工爷爷。 咦，哇，呢套都系第五位，系好。 系啊，咁啊，第六已经系踏雪寻梅喎，再早啊。 踏雪寻梅 ，OK， 有 OK， 又翻翻嚟。 吓吓，咁啊，选老顶啊，第七。 系。 系啊，咁啊，第八啊，我要做。英雄啊， 系啦， 咁啊，功夫熊猫三都有第九嘅，而家仲 系，咁 系啊，暗色天堂第十咯， 系啦，嗱，有一套系咪今个礼拜新上咧？《天堂奇遇记》而家就第十一，不过佢场次非常之少，都系廿零场嘅。咁当然啦，暗色天堂都唔多场次，不过当然啦，《天堂奇遇记》算系福音电影嘅，即系鬼佬方电影。咁但系咧，佢都有佢一定嘅捧场客，系啦，咁样嘅。咁至於另一套咧，《不正常麗莎》咧就十二都係新上，咁呢套一陣啊，阿不打都會講下喎，係啦，雖然都未睇都好難，因為揾到睇，但都會介紹兩句，係咪啊？好， 冇錯。 其他係新上嘅咧，老粒算唔算睇咧？老粒第十六係咪上咗未？好似係優先， 未上，老粒未上，不過火火嘅作品咧非常期待喎，就 係有人話好似話睇過，話 OK 喎，係咯。 系啊，传媒优先场佢出咗，系啊系啊，但系就未上画嘅。 未上画嘅，未正咗上画。哦，咁呢个可以之后再讲。佢话阿冯瑞凡咯，呢个又系咯。咁啊，成班人就好似混咗喺嗰个便利店入边，咁啊，哇，好多古灵精怪人，咁又阿冯瑞凡好似又挟持住佢哋咁样，咁但系好得意嘅一套戏啊。咁呢个咧之后有机会先再讲啊。好，咁啊，以上啊系香港嘅观众以佢嘅脚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可以以作参考，唔需要信晒，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选择。好啦，咁而家我哋转个头咧，会开始讲啲戏里边啊嘅故事啊。咁唔中意听故事，唔中意穿桥嘅朋友啊，熄机。OK， 好啦，咁我讲啊，咁我先讲下咧啱攞奖嘅十年先啦。咁啊呢排都几风云啊，呢套十年啊。咁我哋当年即系当几个月前我哋讲嗰阵咧，都唔知道咁多人睇，我哋都系当系新戏。咁我朋友啱睇咗，我嗰个题材几特别。咁啊即系觉得以为其实都有啲科幻 feel 啊，呢套一讲未来嘅十年后嘅香港。咁、那个都系啲好反烏托邦嘅路线，咁虽然佢拍嘅都可能佢冇諗过，但係而家都有人开始讲话呢套戏其实係科幻片嚟嘅，都有人咁讲开始、啊、甚至乎话啦，香港本身已经好科幻啦，呢个环境啦、啊，同埋嗰个一国两制啦、啊，咁系一个科幻城市。 啊，咁呢个不如等下打笔打讲下好嘛？ 可以，冇问题，冇问题。咁咧，我都明嘅呢套戏咧，其实我就嗰日都望住电视，咁咧睇住个香港电影金像奖啦。咁就嗱，好老实，我好多我都出咗文嘅。嗰日我出咗一个叫心水名单。咁今年咧，我就估中嘅比率咧，就系咁多年嚟最低。咁啊，但系我好开心，最佳电影就业界就攀咗俾十年。咁嗱，我明攀咗好多社會上都好多輿論啦，即叫做激起咗千層浪，咁亦都好明顯又好似有好多人又話，哇佢喺最佳電影嘅定義點解第二啲獎項連提名都冇，而一攞就攞最佳電影，而且就喺其他嘅界別入面好多人都話即係啊技術上啊或者技巧上其實都唔到位嘅，咁點解攞到呢咁樣？咁但係我你問我呢，我個人又非常喜歡十年嘅。咁我會咁諗啦，我覺得電影就都要唔係一個純粹嘅商品啦。咁好多人會覺得電影又應該係賺錢。咁嗱，我明白電影係有咁樣嘅功能，咁但係亦都唔係電影嘅全部。咁電影其實都有一個社會責任啦，亦都有一個傳遞即係創作者意識，咁希望可以感染到或者俾觀眾有共鳴，有個文化嘅特質喺度。咁如果你話以電影十年嚟嘅佢所記錄嘅嘢，雖然係一個虛構嘅未來嘅十年，咁但係佢俾到嘅警示作用，佢嘅意識同埋個意義咧，其實係好前嘅，咁同埋亦都係可以俾到即係當代香港或者反映到年青人嘅心態啦，又或者一啲政治上面嘅立場。咁嗱，你唔理政治訴求好定唔好先，咁但我覺得佢個意義喺呢一刻嘅香港。佢係有佢嘅歷史嘅意義同埋文化嘅意義，咁作為如果電影係一個文化嘅載體咧，我覺得佢最完成到歷電影嘅使命嘅。咁至於拍得個技術上好唔好咧？嗱，我就好唔認同黃百鳴先生，又覺得喂五十萬啫喎，我最佳電影五十萬就攞，咁我點做咩要開戲啊咁樣？咁第一咧，即係阿黃百鳴先生，即係坦白講，就佢用1-2亿拍嘅戲都唔代表好睇嘅。咁亦都不能夠用即係真係用個 budget 啊或者叫做個製作費去衡量一套戲究竟係唔係最佳囉。咁我可以好肯定講十年喺技術同埋個技巧上面係唔及一般嘅商業主流片。咁主要嘅原因呢其實係 budget 低嘅啫。咁但係以50万嘅性價比嚟講，50万拍到咁嘅質素呢，我覺得個技巧同技術好高。咁所以就我唔存在坊間講話呢套嘢技術技巧咁低，唔應該攞最佳電影咯。咁至於你話喂，最佳電影嘅定義係唔係一定要喺其他嘅獎項入面有提名呢？咁當然而家呢一個咁多屆3-5届嚟計，呢個係先例。咁但我又覺得就咁好多嘢都一定要有管限先啦。咁唔俾佢好多都排第6嘅咩？唔係排第5啫。咁綜合佢都係最好咯。咁我又覺得呢啲喺呢個咁樣嘅規則入面。已經選咗出嚟啦，咁我又覺得冇必要又話哇個制度有問題或者之類，又或者唔認同呢個賽果咯。咁但係我自己嘅立場，十年係一套好電影嚟嘅。 係點樣都值得睇嘅呢套其實 anyway， 即係其實呢套其實咧觀眾咧，哇好多人都好想睇，好多即係第二度嘅甚至內地嘅觀眾都好想，但係 download 都 download 唔到啊！一 download 翻嚟原來漏嘢嚟嘅，係另一套真係叫做十年翻去西片。 系啊，西片 10 years 啊，系好鬼搞嘢， 激死！但系其实个个都想睇呢套啊，其实吓，咁、啊、你睇下嗰个大家嗰个观众都好渴求想去一睇，即系当然啦，因为有政府帮佢宣传啊，呢个宣传仲好过 Marvel 嗰个策略系嘛，其实啊， 同埋其实佢话十年入边，其实虽然即系都系新晋导演啦，咁但系其实本身其实如果话。我自己個認識就歐盟嘅，咁其實歐盟就係啱啱呢個禮拜上《樹大招風》其中一段葉繼歡嗰段嗰導演，咁其實歐盟咧佢就喺行內撈咗好耐㗎啦，即係其實係一個好資深嘅電視或者叫做講影像即係電影嘅從業員啦，咁其實十年唔絕對唔係學生作品咯，即係我可以 即係今次喺《樹大招風》就可以睇翻佢喺一個正常啲嘅 budget 之下咧，佢個發揮啦，係咪啊？ 是啊，同埋你見佢個擺位呢，咁即係我都知可能好多觀眾未睇十年， 咁但係實情咧，即係十年入邊佢要就翻個 budget 啦，佢唔得嘛。咁入邊佢都採用咗，譬如有啲好多都係由個好似《鏗鏘集》咁啦，即係雖然係飾演嘅，但係個拍法有啲即係似藝紀錄片拍法啦，好似係採訪緊一個當時嘅政即係一啲當時嘅政經界人士，咁由翻去對住鏡頭講，咁呢啲叫做好似一啲專訪形式嘅拍法咯。咁即係拍過嘢就知嘅，咁啊即係比起你話要做 drama 做要砌景啊、打燈嗰啲咧，係慳好多嘅。咁其實我都去咗啲即係budget上嘅計算咯。咁至於你話其實五套有唔同嘅取向嘅，咁你話佢入邊都有 drama 元素㗎，即係譬如第一套咁啊，第一套浮誇咁樣就真係演活咗一個選舉前嗰15分鐘部署咁，究竟點咁樣？咁其實係入邊都有好多電影語言嘅。即係有好多人又話：喂，十年學生作品入面其實都唔識講故仔嘅咁樣。咁我覺得譬如佢即係自焚者第四套，咁佢係用咗好似鏗鏘集一個電即係電好似電視嘅模式。咁其實呢個係手法囉，我就覺得唔係話佢唔識，而係佢選擇咁用，咁出嚟個效果好嘅，因為佢係想講緊一個自焚者，一個以一個藝紀錄片嘅拍法去講呢件事。咁我覺得我好拜嘅個人係。 係啊係啊，即係其實就有時睇餸食飯啦，第一budget細啊，咁你都要揾到個方法，我可以表達得到我嗰樣嘢。哇，我嗰嘢本來好大，但依但我得咁少錢，點拍咧咁？咁有時你睇鬼佬，如果睇睇科幻片就知啦，我哋通常賺到飛起嗰幾套咧，都係得三個人一個景嗰只嘅，就真係感字好嘢啊，就係感字高啊，係咪啊？即係你平平凡凡，即係哇好勁特技，其實就到到都係，即係你有錢就做到啦，係咪啊？即係你平時我哋睇開科幻片就知道。是啊，即是我哋通常讚嘅呢咪嗰啲 Ex Machina 嗰啲呢咪有三個人一個景，係咪嚟緊下個禮拜應該做啦，係咪末世界十號咪有三個人一個景，咪呢啲先好嘢真係。 所以其實末世界十號我都唔敢講啦，啲人話好似 Copperfield 嘅下集。 關係我哋已經講咗㗎啦，其實上幾集其實已經。不過冇。 係咪 我就覺得。 我未睇我唔敢講。係不過我就咁睇好似有啲爛爛地。 唔爛㗎。 唔爛嘅。好。 睇過嘅。希望咦咁樣嘅個反應係係啦，同埋尤其是去到最尾嗰二十分鐘先係真章嚟嘅，前面咧可能你覺得捱，即係如果唔中意人覺得捱，我哋唔覺得，因為我哋 OK 嘅，好 drama 嘅前面係，但後邊咧真係有得打嘅 ，OK 打得仲要超乎我哋想象咁勁嘅，係啊。 哦，明白明白，咁都有驚喜 嘅 啫。 如果中意電影嘅朋友咧，就應該中意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哎呀，我淨係見佢咁細埃啊，得幾條友啊，一個景咁啊。啲人就著到好衰咁啊，喺度瞓覺咁嘅碌咧，喺屋度咁，就唔睇啦，咁就會就唔好啦。OK， 因為我哋之前介紹好多套呢啲咁嘅三個人一個景咧，通常都話俾人用粗口問候啊，我本人係啊，咁啊，如果嗰班觀眾就唔好啦。就如果中意電影，其實呢套戲係反而幾得意嘅，係啊，下個禮拜嗰度係啦。咁當然喺十年，我覺得其實都係咁嘅，即係佢都係用翻一個，因為冇辦法 budget 就你係幾多，佢都要睇餸食飯。你搞個舞台劇都知啦，係咪？你話好多錢嘅，哇，好大個 budget 嘅。我個舞台劇做真係做十年嘅，開咗劇做十年，即係 Phantom 嗰啲啦。咁我梗係可以成個景搭到嚇皇宮咁都得啦，成個戲院成個重建都得啦。我冇錢喎，冇錢我咪個台咪冇嘢咯，佈景都冇咯。有幾個木箱我又見過啦，得幾張凳咁搭嚟搭去，跟住又話扮係車啊咩，我又見過啦。完全一個景都冇，我都見過啊。咁但冇嘢㗎，都係一種藝術表現嚟啫嘛，係咯，唔代表佢差啊，係嘛？咁啊，嗱、我就未有機會睇咗十年，我都好想睇，我都仲未睇到啊，最弊係咯。咁啊呢套我諗，如果大家都仲係未睇嘅朋友就用你自己嘅方法啦，去睇啊，我覺得係嘛？ 同埋我即係覺得雖然呢套係一個政治立場好鮮明嘅電影，咁但我又覺得呢真係唔理你即係左中右啦，黃定藍啦，咁我都值得入場睇。即係如果你話藍嘅，你睇下即係當代究竟而家我哋嘅想法係點，咁如果你黃嘅更加要睇下究竟喂我哋即係再唔做嘢啦，為時未晚啦，而家依刻我哋應該要做啲咩呢？咁其實好值得大家反思同埋檢討嘅。咁能夠一套戲引起即係咁多人去講，咁其實嚴格嚟講，佢已經係一套最佳嘅電影。 哦，係啊，當然係啊。喂，同埋仲有一樣嘢喎，即係我頭先開場嗰陣講過啦。其實有人提起話呢套其實算係科幻片，咁我非常同意啦，因為我低温已經咁講噶。我諗我係第一個咁講嘅，應該係，我哋好早已經講呢套戲。咁呢套其實我都覺得真係科幻片嘅，你好多科幻片都係講緊呢種反烏托邦啊，第時係點啊？咁當然佢哋嗰啲會誇張啲啦，有啲未來科技先，咁但係其實唔一定有㗎嘛。如果你講好近未來，有啲古仔都冇啊，都冇高科技，咁佢都係去預示一啲未來嘅狀況。咁其實呢套其實都算係呢一種戲咯，係咯。 咁咁多人走嚟香港以香港取材嘅日本戲啊西片，咁人哋就將香港就拍成一個科幻城市，咁但係其實我哋係咪應該反而即都應該拍多啲呢啲咁嘅戲啊？其實係，即係我意思即係好似你通過一個好似科幻故事，其實有啲表達嘅，因為通常科幻故事你一般人就當睇打啦，超人打怪獸，其實唔係啊，其實後面係有嘢想講嘅，有啲社會意識嘅，其實有時都有啲政治意識嘅，係啊，不過佢就唔係直講嘅，通常唔係直講嘅，咁樣咁樣咯，係啦，反烏托邦好明顯啊，所以好有幾套嗰啲呢啲咁嘅西片，大陸都唔想做咯，係咯，係咯，咁同埋最好笑即係上面好多好多即係以為咧，有啲人以為有得睇嗰啲啊，即係廣州呢邊嗰啲，佢哋話做咗蘇文峰啊嘛，做嗰陣。即係佢即係 cut 咗啊 ，cut 咗佢轉咗第二個畫面啊，做咗蘇文峰即係教主嘅食，係 直接 cut 過去啊嘛， 係啊係啊，喂咦點解睇蘇文峰啊大佬咁，佢哋以為有得睇頒獎禮啊，冇得睇啊，咁啊再北啲嗰啲梗係冇啦，成個唔播啫嘛，即係咁啊，呢個阿馬仔講下啊馬仔嚇， 冇乜特別， 呢個反而冇乜特別嘅，係都係差唔多係咁樣，係好，好啦咁啊好啦咁啊十年係啦，咁我哋都係。覺得是好事嚟嘅，即係如果攞到獎，咁同埋咧，即係補多句咧，有人有個好奇怪嘅講法就係話咧，雖然咧你話坊間特別係業界裏面嘅人咧，特別業界啦，如果唔關業界啲人就真係唔知佢咩意思啦。就業界啲人雖然你佢表面係鬧啫，其實你如果冇一定嘅票咧，佢點攞最佳電影啊？咁既然點解但鬧人咁多，其實有時咧可能有機會呢班係講大話嘅，即係佢面嗰句係大話意思，其實佢投咗票俾呢套戲嘅，因為佢都仲要上去揾食啊。 不過都唔排除電影業界呢，就因為我其實喺未返，即係而家叫返十年啦，即係我又唔係話馬後炮，咁但係你即係有睇到 Facebook 嘅都知道我其實喺金像獎之前我已經出咗問啦，咁我第一段我其實已經講呢，十年我係好想佢攞最佳電影，咁而已經講呢，其實就係話十年就我哋好多人都覺得其實佢嘅技巧技術呢，始終因為成本低啦，未必係最好，咁但係我覺得佢嘅同埋佢個意識咧凌駕咗套戲本身，咁所以係好值得攞。咁但係我哋都講就話，我估係業界唔敢頒呢個最佳電影俾佢，因為咧一套戲可以香港生存到，咁但係成個電影業界咧唔可以冇咗大陸市場，咁所以業界好難以官方咁樣頒。咁但係哇，直至啊小寶開出嚟真係十年，咁嗰種勇氣同埋，我覺得真係業界係好多人。即係表面可能即係都係要靠國內市場，咁但係問題就即係冇出賣到自己，到佢投票嗰刻，佢個意願其實係都係想十年攞到嘅。咁呢樣嘢我覺得即係幾感動咯，就係啊，即係半個業界嘅人。 所以面嗰句可能唔係真話嚟嘅，其實佢個心支持呢套戲嘅，唔出奇有部分人係真係唔奇，所以我唔可以話啊鬧鬼佢。可能黃百鳴有份投都唔定啊！你點知啊，大佬？係咪先？喺度你垃圾嚟嘅，你我投俾你私底下。 冇錯。 唔知啊，你唔知啊，係咪先？你點知啊？唔出奇。 同埋你話作為電影公司老闆咧，我又覺得咧，不過就嗱，譬如你黃百鳴嗰啲特登走到咁前講咧，你俾我就覺得係奶共啦，即係我同埋即係明眼人就。其實呢套嘢就譬如你話林建國走出嚟咁樣，全部嗰啲各大老闆就擺明就表態啦，即係以示表態，似係各別各開，唔係喎，我冇份㗎，唔關我事，我都反對嘅咁樣，即係依個表態嘅信息。咁我哋兩個字形容呢啲人就奶共咯，係咪先？咁你至於你話觀眾奶共嘅人。睇唔睇戲咧？咁你《賭城風雲三》係咪仲要入去睇咧？咁樣，咁你哋自己諗啦。我又肯定唔睇嘅，得唔得？咁但係問題就是你話業界嘅好多人就始終即係個市場真係喺度咧。喺香港電影業嚟計就冇可能冇咗個國內市場。咁但係無之餘咧，咁係咪要走到去佢夾一夾條尾你就要驚你自我審查咧？咁呢樣就係睇你自己個人嘅操守咯。即係你有啲係為咗驚。成個人都變曬嘅，咁咪即係冇咗自己咯。我覺得，咁我哋作為香港導演，就算能夠拍合拍片，咁係希望係拍到香港質素嘅合拍片啦，並唔係話香港導演走咗上去拍一套國內受歡迎嘅國內片。咁你其實都係一個國內嘅導演， 即 係如果你香港 100%就為咗迎合上面啦， 係咪？係啦，咁所以就話你話點樣平衡係要攞，咁但係你話自己去到呢啲涉及到即係意義上。或者一個原則上嗰、那個電影意念上咁發覺原來業界都好多人明辨是非明察秋毫嘅， scam 呢樣嘢，就係而家呢個業界嘅信息啦。 抵子女係啦，有時面嗰陣佢冇辦法唔去嚇。 冇錯，冇錯。 係啦，可能佢暗暗去佢投嘅，其實個票係啊，都唔奇，都唔奇噶。因為如果唔係，邊有得咁多票啊？咁多人鬧， 冇錯， 都跑得出。咁梗係有人面喺度鬧。第一去咗投票啦，梗係。 係啊， 呢個真係。 咁同埋有啲人又話咧，喂，其實十年我計過上得咁少場次，你業界好多人其實未睇一頭啦。咁呢樣嘢我又咁講啊，咁即係坦白講都半個業界人，我都認識好多有份投票嘅人嘅、嗯。其實咧業內咧，你問我咁多套係，你唔好淨係話十年，有啲其實我相信都唔係個個投票嗰下咁多套提名名單都睇曬嘅。咁、一定係有啲存在住未睇，咁但係未睇咧又認真，咁佢有好多地方可以索取到個電影嘅資訊嘅，即係有時有啲嘢就未必話，喂，一定要成套戲睇曬，由頭到尾高呼一次。咁你知道我哋做行內，咁有好多咩傳媒優先場啊，又或者好多試影啊，又或者可能啊有啲碟 聽過嚟 俾我哋睇先，係啦 ，partial 睇或者點樣睇完咁等等咁樣，咁呢啲好多考慮因素咯，我又覺得有啊。 因為佢而家投票係講好多個唔同嘅行業好多噶嘛，就係冇得串通嘅，係咯。好難、 啊。咦，肯定有冇可能你話串通㗎啦，問題就話可能國內覺得佢一早已經揚咗話講到明要禁，咁佢我諗相信佢國內估唔到電影業界會真係咁多人夠膽投十年嘅啫，係啦。咁、但係呢樣就正正就香港嘅可貴囉，我會咁諗，係啦。 即係 若然係啦，個個都話哦，咁就當冇嘅，當套戲普通戲，當學生作品咁樣去評嘅，咁呢個就唔係香港咯。咁而家正正香港就我哋真係仲係有有識之士，而且有有識之士夠膽講嘢嘅，夠膽表態嘅，咁呢個就係香港嘅可貴啦。 OK， 好，咁啊未睇朋友睇啦，咁呢個我盡量試下再冇自己嘅方法啊睇到啊，我好想睇喺度係。咁其實呢個我哋第一次講嘅咧，我哋話嗰樣嘢，因為似即係似嗰啲。個咩話世界奇妙物語咁咧，即係佢幾個故事咁樣，咁但係嗰啲故事咧就有啲係虛構咁樣嘅，同埋咧用啲唔同嘅故事嘅方式去表達一樣嘢嘅。咁但係當然嗰啲係鬼故啊，或者有啲比較古靈精怪多啲。咁十年都係佢嗰個串連就係比較係嗰個香港嘅即係一個嘅狀況啦，係仲有 十年後嘅狀況啦。咁其實你問我。佢頭先你都啱嘅，即係你話喺依度係講科幻片，咁其實佢符合科幻片嘅定義嘅，啱嘅，因為講緊十年後的景況。咁但係當然就我哋睇慣荷里活老殘片，咁啊覺得好似喂科幻 SF 就一定要係有特技啊，有啲嘢影像上要捏造，其實啱嘅，係啦。咁你科幻片最重要個科幻個時間啦，即係發生件事嘅時間啦。咁而你話佢話未來十年，咁你十年後咁 其實 影像上。系啦，你未必有好大變化噶，個時代時勢都咁，其實即係寫實類嘅科幻片 有好多， 佢都符合嘅， 係啦，外國都好多。不過呢啲通常啲人都唔睇咁解啫。 咁呢個就涉及到即係正如我一向都講啦，香港觀眾咧就盲目支持荷里活片嘅，咁所以我先話點解會叫港產不打咧，就因為我唔敢講話我港產片一定好，咁亦都理解有啲港產片係好難，咁所以你見我好難嘅港產片我都打，咁但係我希望觀眾就唔好咁 bias， 就諗住喂啲戲飛咁貴，梗係睇西片抵睇啲啦咁樣，咁其實好多西片其實質素都好低嘅，係啊，同埋好老殘嘅，係啊， 佢哋唔係啊，佢哋唔係睇西片啊，佢哋睇大 budget 片咋，主要 係啊，冇錯，即係老陳第四片咁就湧入去睇咁樣，係啊，咁同埋佢好多港產片其實佢根本上都冇睇過，佢聽個名咁已經永不超生嘅啦，鬧到，咁呢啲就唔公道咯，係啊， 呢個絕對係嘅，係啊，好，咁啊，咁我哋講落去講翻兩句啊 ，Batman 先啦，因為不打未講啊嘛，係啦。我 Batman 好， 咁不打其實 O 唔 OK 嘅呢套 Batman 對超人啊，坊間大部分人都講到係垃圾，打過變形金剛嘅， 冇錯嗱，我啊咁講嗱，公道啲講，第一咧，如果你話呢啲始終叫做漫畫英雄系列戲啊，如果佢話揾變形金剛去比咧，咁啊比嗰個啊唔蒲啦，因為佢係應該同 Marvel 系列或者同 X-Men 系列或者同呢、這個即係 DC 系列咁樣比噶嘛，咁變形金剛係一套即係另一個即係唔係叫做漫畫英雄。嘅漫畫改編嘅電影，咁啊唔應該咁明。咁我講客觀數據，雖然坊間啊插叫做我見主流嘅影評都插啦，或者好多啲業內人士都話插失望咁之類。咁但係咧，你有你插啫喎。 票房反映嘅特質咧，咁我係截至呢、這個香港票房嗰個網站啦。咁啊，3月28日至到4月3日咧，至到而家依刻《蝙蝠俠對超人》嘅票房咧係5,329,1058嘅。咁啊，能夠西片上到5,000,000咧，其實喺香港而家嘅電影票房嚟計非常好啦。咁當然你話喂都有啲接近1億，即係上年都有一套1億啦。咁你星戰都9,000,000啦。咁但係問題係啦，以依套嚟計。其實票房反應咧就唔係咁差嘅，係啦。咁至於你話喂票房又唔代表話套戲好啦，咁但我個人我今度講嘅，咁你見我都出咗問㗎啦。咁我嘅立場就覺得呢套戲就唔至於好神或者叫做好正，咁但係咧佢都唔係話坊間講到咁差。咁我覺得擺個位叫中規中矩咯。即係如果你話比較咧，我覺得佢好過藝俠，咁就比美國隊長二就差啲。咁亦都差過曬復仇者二啊、復仇者一啊、Iron Man 3啊、Iron Man 2啊等等咁樣。Iron Man， 但係 Iron Man 2佢好過 Iron Man 2啊。咁大致我覺得喺英雄電影個排名入面佢就叫中規中矩咯。咁呢個就 起碼唔會唔合格先啦，係咪？點會垃圾啊？係起碼合格㗎喎，係咪？最少。 咁係啦，冇錯，合格有餘嘅，我就覺得。咁你俾我，你見我網站個評分都係60多分嗰只啦。如果100分滿分，即係我會俾。咁確實就唔好，咁我都叫做以觀眾角度講啦。咁其實我自己係 DC fans 嚟嘅，咁我因為 DC fans 咧，可能叫有啲 bias 啦，因為套戲又叫做承先啟後啦，承接咗超人啦，加咗蝙蝠俠啦，咁另外又開咗後面有一紮啦，神奇女俠啊，哇，水行俠都見到，又有鋼骨，又有呢個閃電俠咁樣，咁承先啟後，咁你係 DC fans 梗係開心啦，因為嚟緊又有一個 series 同 Marvel 競爭啦。咁但我以即係以氣論氣啦。套戲你問我咧，其實佢即係拍嘅攝影技巧啊高嘅，即係始終佢都係有啲叫做暗黑拍法啦，即係似基斯杜法魯蘭嗰只咁啊人性化啲嘅演繹嚇、啊，對於漫畫英雄。咁但係人性化得嚟咧，咁你問我佢刻畫蝙蝠嗰個超人嗰啲心理變化，或者佢作為即係譬如超人作為神嘅存在，佢對人類嘅責任啊，咁佢救贖感啦、啊。咁另外就蝙蝠點解咁憎超人咧？那個構成嗰個立場係有啲咩唔同？我覺得個刻畫到位嘅。咁你話好深就唔係。咁始終佢都要平衡翻，要打鬥，要係漫畫英雄啦。咁佢攞個平衡啦。咁我覺得到位。咁唯獨坊間插得最大鑊就都係點解呢場即係四幾對決，佢嗰個對決理由我都認同係薄弱嘅。咁薄弱得嚟，仲要無端端咁，因為有個夢咁，阿媽個名同名咁嗌咗個阿媽個名嘅停手，咁呢啲就屬於即叫做即係腦殘啲。嗰、那個對決理由同埋個停戰理由咧，都係欠一個觀眾嘅交代。咁呢樣我認同，咁但我又覺得咁樣一點嘅錯誤，又唔可以將抹殺曬成套戲話佢垃圾咯。咁你問我成套戲，我覺得三線鋪排，神奇女俠貫穿，咁又多餘嘅枝節，其實佢唔多。咁咧叫做。驚有啲文氣多嘅情況，都加長喪夢落去，咁有啲嘢俾啲觀眾有啲懸念，咁跟住就又係打四幾對決，咁跟住又打一隻大怪獸咁樣，咁我覺得佢鋪排得係叫做平衡到，咁整體係都唔會話坊間講到話咁悶咯，咁所以我覺得都中規中矩啦，係啊。 係，我記得不打就講過話佢。這套呢套咧係比 Marvel 拍得有深度嘅，係咪咧？即係如果以超級英雄， 就睇比 Marvel 嘅咩啦。咁你問我而家 Marvel 咧，即係我都覺得佢係唔同嘅系列，有唔同嘅路線嘅。即係雷神系列，佢係走少少喜劇嘅。係 啊。 咁銀河守護隊係直情係比小朋友向啲，我諗即係十叫青少年啦，十歲。嗰十零歲嘅人睇嘅，咁但係你譬如美國隊長就人性化啲嘅，咁啊會大年紀嘅人睇，咁你馬人命就更加係成年人睇嘅，咁我覺得 Marvel 就因為始終佢啊比 DC 呢個係電影咧走前咗好多，咁啊發展咗咁多套啦，咁佢就個世界觀又完整啲，咁佢可以做到就唔同個 brand 嘅系列有唔同嘅取向咯。咁我又唔敢講話 DC 就一定深過 Marvel， 咁但係呢一套呢又確實係有啲即係想秉承返之前神作基斯杜法魯蘭嗰三套即係 Dark King 嘅暗黑拍法，咁但係佢就攞咗個平衡，就冇佢哋咁 Dark 或者咁多人性嘅描述，又平衡返係一個漫畫英雄電影嘅動作啊特技，咁我覺得叫做行咗第三個方向囉，咁我覺得自己幾 buy 嘅咁樣係啦。 即係都會繼續睇佢系列啦，冇理由話有啲人話出嚟啊呢套咁差，下一次嗰套自殺特工隊唔使睇，可能就唔同㗎喎，點解呢咁樣啊？ Okay, 不過其實你呢、這個蝙蝠對超人個導演你知啦，咁我英文差，我唔識讀佢個導演名啦。咁但係佢前作就超人第一集啦。咁你問我，我喺因為之前睇過都覺得麻麻，咁後屘明珠又翻播啊嘛有人。咁我啱啱嗰日喺屋企嘅，咁我睇咗，我更加覺得麻麻地嘅啫，因為嗰陣時係已經睇完蝙蝠對超人，咁啊睇翻佢第一集作品咧，我覺得係誇，一來佢打得太誇啦，打得實在太龍珠，咁二來佢鋪超人嗰度其實有啲好陳腔濫調嘅嘢，佢講得太多咯，咁依樣嘢我覺得佢喺蝙蝠對超人就避咗嘅，即係有啲嘢觀眾係人都知超人嘅身世啊，或者啲基本嘅恩怨情仇就懶係有啲對決，咁有啲嘢唔使鋪咁耐，咁佢今次係濃縮咗，咁所以我覺得有改進。咁但係超人一就固然嗰個導演就麻麻啦，但係佢之前有套即係 Watchman 啊，即係我覺得好經典嘅，即係又係風格獨特啊咁樣，又係啲神作嘢嚟嘅。咁所以變咗其實呢個導演我覺得即係又要讀。咁你見我問我都評話佢其實，如果以漫畫英雄電影嚟計咧，拍過咁多個導演啦，咁多個 series 啦，又有話爛到喊嘅神奇四俠啊，咁跟住你即係綠燈俠啊，爛到喊。 綠燈俠最爛。 即係啦，漫畫英雄導演嚟計，呢個都叫做最接近基斯道法魯蘭啦，我覺得嘅。 係啦，其實個段數唔低嘅，絕對係啦，即係佢對今次個表現如何係，其實都要睇好多因素嘅，即係公司想佢點拍係嘛？即係好明顯，佢今次大家睇開啲嘢，知道今次佢反而係降低咗佢個人風格嘅，要迎合翻一個大眾市場嘅調翻轉就係，即係明明王家衞咧，喂，但係我哋今次想拍王晶喎咁樣，喂，大佬，咁我已經扮王晶嘅，你仲想點啊？即係最弊佢就係有一半王家衞，一半咁啊嘛，咁變咗啲人有啲唔覺得怪怪地咁啊個味係嘛？但係我自己翻 depth 咧呢套戲咧。我又睇多次，咁其實又睇多啲嘢。不過呢個我今日唔講啊，因為我哋諗住咧嚟緊咁多集都會陸續再繼續講下嘅。咁不如等下馬仔又補兩句啊。馬仔睇到有個現象啊，就話今次咧呢、這個蝙蝠對超人咧，竟然咧就冇乜其他唔關事嗰啲節目碌卡喎。因為你知以往咧好多戲啊，都即係套戲有翻咁上下談論話題咧，即係嗰啲差唔多財經節目都出嚟講下嗰套戲噶嘛，好得意噶嘛，係啊，烹飪節目都要講下咁就係噶嘛，係咯。馬仔分析到點解喎？今次啲人唔出嚟講咧，點解咧？喺馬仔嗰邊喺咩度？馬仔係，咦？馬仔唔通斷咗線？係啦，馬仔點解咧？ 好，唔係因為呢套戲第一批人睇咗之後，有好多講話唔好睇啊嘛，咁變咗有啲係趁虛嗰扎人，跟住咪變咗覺得呢套嘢垃圾嚟嘅，唔會整到個熱潮出嚟，咁咪變咗好多人。唔會走去睇咯，跟住嗰啲，因為唔會碌卡咯。 我見坊間其實個討論今次反而係好多人出嚟討論喎，即係我意思即係坊間啊，即係街啲人啊，或者即係 internet 上面各大嘅地方啲人都係兩邊都拗得幾緊要喎。 唔係，因為其實因為呢套戲其實即係唔理你覺得佢好唔定唔好啊，個信息量好大咧，咁本身變咗睇啲人可能佢睇到佢自己嗰部分咪。拎咗出嚟佢覺得有啲嘢要講，咪變咗好多人喺網上高鋪出嚟咯。 即係佢想講佢睇到嘅嘢咁樣。 嚇嚇，係啦，即係佢本身接收到嗰個信息，佢咪走出嚟講咯。咁咪變咗，即係譬如喺網上嗰啲人同人哋講嗰陣時，咪變咗好多。咁但係因為本身原本我係碌卡嗰扎人，佢已經根本縮咗啊嘛。 嗰班碌卡人可能根本都本來唔中意呢啲嘢嘅，佢可能 唔係佢根本又唔係話有咩興趣睇嘅，其實佢本身就係、是、佢覺得係有個熱潮，咁佢可以帶動到佢自己本身想宣傳或者咩又好啊。咁佢咪變咗走咗去，如果佢嗰套嘢係我期好熱嘅，咁咪可以走去睇完佢講，咪可以做到嗰、那個即係 有啲 大家又會 係啦，係嘛係嘛，明白？ 係啦，即係會有即係好似出鏡咁樣為。系黐一黐咁样来咁咯， 即系佢可能直情听到话唔好，即佢都唔睇啦，仲讲系嘛咁样啊？ 系佢冇咗利用价值啊嘛，其实本身 讲得啱就系咁，即系呢个又啊呢、這个系点解今次哇咁冇乜，即系真系电影节目啊相关节目当然有讲啦，但系又唔会好，即系你资讯 Star 好犀利噶啦，系咪先？连讲好多集噶嘛，有啲直情哇咁犀利，我哋都唔会讲到咁多，咁都系讲嘅咩？喂，但今次竟然好冇，即係其他節目就冇乜聲氣啫，我都好奇，我以為好多人講，唔係套套未做之前有嘅，我見到嗰個勢嘅，已經穩定好多人出嚟嘅相，但係跟住就閘住咗啦，就奇怪啦，係啦，原來就係咁解。OK， 好，咁除咗呢個之外，馬仔有冇想補充一下咧？關於呢個蝙蝠俠對超人，因為上一集馬仔又唔喺度啊。 其實我覺得是因為佢本身個訊息本身就好快，套戲佢咁彈出嚟，咁係其睇個人有冇覺得，即係佢講啲嘢啱唔啱佢自己本身跟住嗰個 channel 咯。阿馬仔講過咧，話其實好多人咧係因為佢可能之前都睇過好多超人，睇過好多蝙蝠俠，咁佢就綜合咗好多之前睇超人嘅即係嘅印象，咁同埋超人對一般嘅觀眾咧就已經唔陌生噶啦嘛，人都知道超人啊，梗係好人嚟救人噶啦。咁但係阿馬仔話，其實你要代入翻呢套戲入邊嗰個設定，就係其實超人對佢嚟講係一個新出現嘅嘢，係咪？你阿馬仔講下。 哦，如果你話呢個就係啦，咁同埋佢本身你要即係因為太過睇得太多集數啲超人同蝙蝠俠咧，佢哋其實正常係墮入咗佢之前感覺上嗰個超人佢個性格或者佢即係樣嘢，即係你好似呢個蝙蝠俠。根本是小氣嘅，都唔關其實佢打佢係究竟關咩事？其實佢有少少個人，即係中你都講過中年危機，有少少小氣咁見到超人走出嚟，咁佢係即係唔係咁正義嘅本身個人，佢個動機嗰度 啱啱啱，我都覺得係，即係佢嘅蝙蝠個今次塑造嘅動機咧。佢係有啲，因為佢令到即係覺得佢好似即係嗰場戰爭入面累到佢成等嘢諗咗，咁又有啲咁嘅感覺，咁就帶出。咁但我覺得歸根究底都好似即係有啲強者係咪有啲妒忌，係有啲咁嘅感覺嘅。你問 係有少少，其實佢根本呢個係一個中老， 係有嘅，有真係有真 係。係啊，小氣咁樣走出嚟打佢，佢所以佢轉態轉得咁快，其實唔關嗰、那個即係話。咁嚴重嗰個問題，話一定要殺死佢嗰樣嘢咯，我覺得。 係。 即其實有啲葡萄嘅，其實佢 啊。係啊，有少少。啱 啊，呢個字用得好，係啊，葡萄位嘅我都覺得。係啦，有啲。 嚇！咁超人嗰個佢，你啲本身啲版本咧太過完美啊，之前嗰啲。 之前 係。即係好似聖人一樣咁樣嘅，咁但係其實呢個本身就你都講咗頭先話啱啱出道，咁其實都係僆仔嚟嘅。 佢係咯，喺呢個版本係咯， 係啊，呢、這個版本係咯。咁你睇嗰陣時，咪覺得佢點解咁廢柴一個超人？ 即係你睇翻，如果你平時睇正義聯盟嘅話，超人應該都算係老牌超人㗎，即係根據以前嘅版本，即係超人都算好早已經出道嘅超人啦，係咪先？咦，呢度反而唔係喎，呢度反而佢好似係最後先至出現喎。 唔係，同埋之前其他嗰啲超人係即係其他版本咧，佢嗰個性格係唔會受到人影響嘅。 哦，係。 咁佢呢個本身明顯捧係其實個人即係捧靚仔，即係正常。其實本身如果你啲報紙寫啲輿論鬧佢，其實佢自己呢個會有會頹咯，會自己。 嗱呢個係呢個係，同埋大家唔好唔記得，如果睇翻上一集咧，其實佢係幾個月前先學飛嘅啫，佢都唔識飛嘅之前都係啊， 即係啱啱 識 飛， 但係新仔啱啱考牌嘅啫，即係佢唔係我哋以往諗住哇做咗幾十年超人嗰、那個。好 leadership， 梗係唔係啦，呢度個個都老牌過佢，編發咗幾十年，成日入咗幾千年。咁其他啲雖然未出嚟，但佢都即係自己自覺，即係你寫咗好耐，肯定早過佢。咁即係嗰班人冇出嚟啫，唔係代表佢冇慣於自己係超人力者㗎嘛。超人好似真係咁多個最 green 嗰個喎，反而調返轉係咪。咁所以佢變咗大家唔可以用以往，即係用錯咗以往嗰個觀念，就直套咗落去咧，就可能覺得今次點解咁怪，都有呢個咁嘅成分喺度咯，係咯。 同埋因為點講咧？因為啲人可能睇得太多，即係超人有啲嘢知道啊，咁佢死咗咪完全入唔到我個 feel 喎。即係佢臨尾死嗰陣預咗佢復活㗎啦。 亦都係啊。 預佢復活啦，即係我又咁諗，因為佢仲要正義聯盟嘛。咁正義聯盟咧冇超人都幾大鑊，係咪先？咁所以點都會係，但係佢最後嗰個魔嗰、那個 zoom， 我記得即係以影像角度啊，電影語言嚟計，我覺得都幾好 喎。 即係影住好多人都覺得佢可能會彈起咁樣，或者個棺材震，啊佢就唔係好選擇，即係好務實咁有粒沙升起咗發地心吸力。咁我覺得呢啲咪就係即係電影語言，即係憑此去證明，即係其實唔係咁差嘅套戲。佢亦都唔係話只係主流腦殘咁，如果腦殘咪佢該爆開咁，或者有啲聲。 系，咁好差啊！ 系啦，即系有啲即系叫做有啲务实嘅个拍法，亦都有啲嘢叫做有啲创意咁喺度，咁啊引咗人啲口味咁样咯。咁但系啱嘅，我都承认，即系你话有啲刻画上咧，即系譬如你话超人咁样。不过佢呢、這个呢即系呢套个超人，我觉得佢就佢好大对比咯，同个蝙蝠。咁啊呢套超人就系、是、虽然佢能力上系接近，即系接近神啦，系人嘅极致咯，但系佢精神力就系好乱嘅。即係一個即係學你話齋，即係啱或者叫啱啱出嚟救地球咁樣，即係入世未深。反而蝙蝠俠就佢作為即係人 類嘅極致，即係叫人類佢以武器搞到自己好勁啦。咁但係佢嘅精神力，佢面對嘅嘢有廿年做英雄，即係講佢去回顧翻，就話連小丑其實都應該搞掂曬啦嘛。即係如果跟翻呢個世界觀啊，咁佢嘅精 未嘅， 呢個世界觀未搞掂小丑嘅，係嘛？ 呢個未啊，因為嚟緊嗰個佢會繼續就係呢個小丑好大機會其實係羅賓變出嚟。 哦，明白明白。 即 係 可能會 留意啲 有第二個小丑，有機會會唔會有第二個小丑嘅？唔知道，但係呢個而家新呢個小丑有好大機會，其實就係羅賓唔係死咗變咗新嘅小丑。 哦，明白。咁即係咁即係我覺得就佢個對比位就係超人就即係能力係極致，但係就佢個精神力係弱嘅。咁但係蝙蝠俠就精神力強，咁但係能力有限，不過佢係打陣地戰啦，即係叫做弱戰，哇砌擠曬啲嘢嚟，咁同埋咁你知。睇開美國漫畫之音，你個個都勁㗎啦，咁梗係有啲嘢克制佢啦，咁即係揾咗嗰樣嘢克制佢，咁即係當佢中毒啦，咁就變咗弱化咗，然後嚟打囉。咁我覺得佢以個平衡上嗰個交代呀，幾有電影感嘅，即係打得一來又弱化咗超人，就冇上就打到咁龍珠，咁一嘢抌就抌咗你去深水埗，深水埗一拳就打咗去北角，咁你唔好睇。係呀，你咪龍珠超來超去，咁我話想即係實啲。呢套就係夠十啊！我覺得佢即係起碼又有重機機關槍，跟住飛嚟飛去有啲繩索線索，咁最後弱化咗，咁都會變咗埋牙打爛仔膠嘅。咁我覺得即係叫實 有戰鬥嘅設計同埋鋪排嘅。咁 冇錯， 上次冇嘅。不過我成日覺得咧，上次佢都唔知咪交咗俾啲特技佬啊武指搞嘅啫。我懷疑嗰段嘢啊導演冇乜點嚟嘅，即係戰鬥嗰段我懷疑上次。 系啊， 武指自動 太誇啦！因為我成日覺得你外星人打外星人，你 set 到設定咁抽離咧，你又變咗。觀眾角度咪唔好睇咯，其實睇你啲碎片點樣毀滅，咁你冇意思噶，係嘛？一眼咁樣成粒城市冧曬，咁你淨係睇呢啲畫面，咁其實又係腦殘嘅。 今次反而個打鬥係有設計啦， 冇錯冇錯， 尤其是蝙蝠俠嗰啲，我特別中意添啊，因為再實戰好多。咁今次神嘅女俠反而係用咗一個對人類失望嘅呢樣嘢，即係以前如果你睇傾陰襟睇嗰啲。漫畫就係超人對人類失望都係走咗嘛，但係呢度佢就變咗係神奇女俠走咗，反而係走咗一百年咁樣，咁所以佢係各自有自己唔同嘅心理背景啦。 係，冇錯冇錯。 咁其實連阿 Lex Luthor， 你如果你再翻睇你睇翻咧，其實可能佢都唔係黐線，其實佢只不過咧好恐懼啲來自天上面嘅一啲嘢啊，咁佢成日就覺得咧嚟自天上面嘅就係惡魔，但係佢可能係誤會咗阿超人就係嚟緊係惡魔，但係原來係唔係超人，係再嚟緊嗰個就係 Dark Side， 咁所以佢呢度就將個矛頭啊指向咗超人，或者佢總之你外邊嚟我就唔中意啦，佢唔理你好冇人啦咁樣啦，佢就變咗 都啱嘅。你問我佢呢段佢係想講，即係其實蝙蝠個心理都係，即係除咗葡萄啦，即係佢不嬲都係喺呢個城市作為保護者，咁突然間多個人，咁我諗佢係有啲葡萄位嘅。咁但係除此之外，佢就係即係突出就以一個人類做試點啦，平凡人當佢遇上一個超人，而佢係凌駕喺所有嘅物理嘅法則上面，咁佢係會因為恐懼，咁人類係自私，所以就佢控制唔到，所以就想消滅佢。咁我想佢帶出呢種劣根性，咁而蝙蝠俠就係一個人類劣根性嘅呈現啊嘛，咁所以我覺得佢個位就係咁咯，即係嗰個心理對決位。 其實蝙蝠俠同阿 Lex Luthor 咧，其實係初個睇法係好接近嘅，不過咧佢個即係如果我哋套用翻之前佢咁多啲咩基督形象嗰啲咁嘅嘢啦，其實咪即係一個由頭到尾佢都係唔接受超人，但係蝙蝠俠就係信咗耶穌啊嘛，即係等於係咪？即係佢最尾就係接受咗超人啊嘛。 是 即其實他最初兩個都是反的，即是覺得超人都不是好東西的，但是兩個就有最尾有個不同的結論，所以他最後那個在個監獄裡他兩個講的都是有意思的。是啊，同埋首先講到呢那個送訓那個呢，其實是跟開頭那場蝙蝠俠細個去首尾呼應，其實他很 多位都是 回應回應的，即是你看回如果你看到字他有很多細位，因為第一次看真的太多了，你第二次可能清晰一點又睇到多又多咗啲嘢，佢原來係有啲意思擺落去，係啊。咁我或者呢個之後先再慢慢講啦。咁又講好耐啦，因為呢、這個係啦。好咁同埋咧，我又補多少彩蛋啦。阿馬仔話睇咗第度啦，都話係有呢個咩呢個奧斯係嘛？呢個綠野仙蹤嘅彩蛋喺超人入面喎，今次啊。 佢講嘅對白， 我唔知喎，咁啊前輩要講下我就睇唔到。 我哋都係睇人哋鬼佬講， 都係睇人哋嘅。 我哋都睇唔到呢啲咁嘅。咁佢話 你有嘢先中咁犀利。 係啊，佢好多嘅，引好多句嘅。不過我嘅憑記憶就係、是，首先就一個影像就係阿 Doomsday 咧，即係嗰只怪咧打超人嗰陣咧，佢咪喺佢嗰個石碑嗰度咧，即係佢首先掟咗埋佢自己嗰個巨像啊嘛，跟住冧咗就 攞起咗石碑咪剝佢，剝到成散曬成地磚嘅。嗰度突咗兩對腳出嚟嘅阿超人，突咗對紅色嘅靴嘛。咁佢話嗰度咪就係綠野仙蹤開頭嗰度嚟咯，即係阿 Dorothy 即係間屋砸死咗嗰、那個東方女巫啊嘛，係嘛嗰個 係 嗰度咪 哦，所以有依啲我咁我真係喂高手喎依啲，我真係睇唔到 嘅。又有之前啊，報即係個報館啊，社長即係摩肥人啊。 系， 佢讲嗰句嘢嘛，话佢咩诶，即系只鞋啪啪就可以翻，就唰一声就去咗诶呢个德萨斯，其实嗰度咪又系喺度笑紧，即系攞紧呢个诶独立先锋咧，佢最尾咪嗰对鞋咪即系嗰对红色钻石鞋啦，红宝石鞋咪可以啪啪咁，咪可以翻翻去屋企嘅。佢又系五大相关，又系攞到嗰啲嘢嚟讲嘅。其实佢仲有好多句嘅，不过我唔记得咗中间佢讲嘅仲有啲咩，系嗰啲系对白嚟嘅，多数就咁都有嘅，咁我哋或者之後再慢慢再講，其實好多好多即係隱藏嘅嘢，咁唔係我哋睇嘅，唔係我哋睇嘅，你睇翻鬼佬嗰啲講嘅啫，哇！佢哋真係眾多啊，揾到出嚟嘢，咁所以其實佢，如果你大家係好中意戲嘅咧，所以點解佢哋話咧，如果你係呢個電影迷咧，呢類反而咧你掘到好多嘢出嚟嘅會，係啊，好多舊戲嘅嘢佢又擺落去啊，咁樣好得意嘅，你睇多幾次又有啲新嘅嘢發現啊，咁好啦，咁呢個或者我哋之後先再講啦，係啦。好啦，咁你要講下呢個禮拜啲戲咯，係咪？有咩補充啊？篇幅 OK 啊，暫時 係咯，係 講住先啦，講住先啦，講唔曬嘅，係啦。好嘅，咁我好啦，講下今個禮拜啲上嗰啲戲咯。咁就呢個獵神魔雪半邊，哇！無端端獵人嚟嘅啫，都變咗獵神咧。咁啊，當然啦，係雷神做噶嘛，係咯。咁點解魔雪半邊咧？咁我哋起怕都係想食翻魔雪奇緣呢個 feel 啦，有個冰雪女王啦。我覺得呢啲食字專登係攞嚟拉票房嘅，要嚟。我覺得香港呢啲係啦，係咁啊。OK， 咁呢度不如交俾阿北打講一講。係啊， 好。哦，咁啊，馬仔兄有冇睇咗未啊？你 我未 啊， 我未睇到啊。 我有個朋友咁啊，我叫做少少簡介啦。咁因為依套啊，今個禮拜主流上啦，咁我就費事即係講咁講，即係講咁多劇透啊。咁但係我你話中觀講咧，咁啊，其實成套戲都好明顯係一個上集咩魔鏡咁啊，佢就係上集個 sell 其實係白雪公主加呢個獵神嘅。咁其實佢英文咧即係 Snow White and 呢個 Huntsman， 咁已經有獵神㗎啦。咁啊，即係上集第一集就好似話喺美國都收得。咁其實上集喺香港票房都差嘅，你見我。咁咧今集出嚟咧，你問我咧，我就覺得咧就好開心嘅。我見到套咩戲，因為咧我不嬲寫文，我就專打荷里活腦殘片。咁咧都好耐冇見一套咁腦殘，有咁代表性，係啦。純粹因為兼明咁初開個續集，而又想 cap 多啲水嘅荷里活片，咁呢套係最典型嘅垃圾。讲晒，咁点解咧？你问我就因为咧，嗱，作为猎神，咁佢今集咧就第一咧，嗱，佢冇咗 Snow White 咧就合理嘅，因为咧即系 Snow White 已经红咗啦嘛，上集嗰个女主角，咁可能咧即系倾唔掂数咁样，咁今集咧认真一个 shot 都冇，不过有个 wide shot 就影到白雪公主坐喺个魔镜面前喊，咁佢就喺之前回忆交代咧，就话诶、对上嗰件事，即系上集嘅事完咗，咁、那个魔镜咧就原来就以为啊个邪恶魔女王死咗之后咧，魔镜都会消失，原来调翻转唔系，咁、那个魔镜喺呢度仍然系有佢嘅魔力，咁啊令到白雪公主咧个城堡入边都充满咗邪恶，于是白雪公主咧就引就话一定要将呢个魔镜咧带去圣域就封印咗佢。OK， 咁你建條大橋啊，就魔界咁嘅格局啊，陰公。咁啊封印啊嘛，跟大聖域啦，但係最大鑊大聖域咧就冇畫面嘅，即係佢連拍都冇 Q 拍嘅。OK， 咁啊點咧？下個位就已經過去咧，係王子啊，過去揾獵神。咁啊獵神啊過去啊，即係逍遙自在咁樣，即係搞掂咗邪惡女王。咁啊過去啊，即係不追求名利啦，咁梗係歸隱田園啊，周圍遊歷咁樣啦。咁終於啊刮到個獵神，原來刮獵神就話咧，佢去個魔鏡運去唔知北方聖域。封印嗰陣時就突然之間遇襲，咁冚包死曬，咁啊魔鏡失蹤，咁於是就要揾獵神咧就去追蹤，揾翻個魔鏡，咁啊為之個故事嘅開端嘅，即係條大橋係咁，咁啊與獵神啊臨危受命去到揾鏡，咁啊揾鏡啊揾下揾下，揾到又揾啲精靈，咁啊呢啲精靈又 sell 下啲精靈角，咁有啲設定啦，咁但係啲設定一定衰過魔界嘅。呢啲滑滑突突咁有幾隻嘢咁又喺度，咁嗰啲精靈又喺度喺個森林度跳來跳去，咁好似好大隻，好有破壞力。咁但係打落啊，實際又冇乜戰鬥力嘅。咁呢啲 就係一貫荷里活嘅謬誤啦，即係又係純 sell 特技，咁又係唔緊張嘅，咁跟住後屘又揾咁樣 kick 啦，咁唯一叫做特別啲今集，我覺得個亮點位咧，就第一佢啲造型啊，即係嗰個服裝造型同埋嗰個冰雪女王咧，咁佢又做得即係個演員做得好啦，咁兼嗰啲特技都勁嘅。咁啊叫唯一亮點，你問我就即係如果鍾意好啲飯嗰啲呢就一定睇嘅，覺得慣嘅。 特技多嘅，特技 係啦，特技多啦，其實又問心講多佢又真唔多，不過就佢要即係幾場關鍵場口咁就爆曬啲荷里活特技出嚟，咁嗰個即係好似即係冰河咁樣，咁就咩冰封雙腿啊、水晶牆啊嗰啲，即係星鬥士星矢咁嘅出曬嚟嘅陰公，咁啊畫面上睇到啊覺得慣咯，咁但係你問佢。本質佢其實特技即係打嘅場口好少嘅啫，咁啊頭尾其實計回憶啊一場，咁啊個冰女王蘇醒能力一場，最後隻抽啊一場，咁你越都係打兩三場，咁你兩個鐘咧得三場打，其實你問我入面我瞓著嘅差唔多，即係催眠指數咧呢套好高，係啊，咁啊同埋因為頭先我咁講啊大橋啦，咁其實大橋。睇穿咗咪屌，總之你要冒險啦。咁啊，例賽又要揾嘢啦，揾嘢揾唔到，咁跟住又復出啦。咁啊，來去都呢啲元素。咁其實即係呢啲就叫做腦殘劇本，一字咁淺。咁我嘅立場就一係你唔好講咁多咯，你埋下打啦，係咪先？就唔好講咁多啦。咁但係佢又兜兜轉轉，又講佢又點樣揾到啲精靈又唔見，咁後屘又有啲小藝人又有啲搞啲爛劇咁。即係呢啲就叫做劇本鬆咯，我覺得。咁荷里活腦殘片一貫就係興咁嘅，即係諗住空有特技就諗住就已經啲觀眾已經會睇。有啲情節又亂 Q 咁嚟，又唔緊張，啲場口又拖嘅，咁啊節奏又拖到慢，咁總之有場大嘅特技，咁啊覺得得咁樣，咁呢啲就係我成日想同香港觀眾講，就唔應該再俾呢啲荷里活嘅垃圾片即係 work 咯，因為你入場睇其實你已經係一個支持認真啊我睇傳媒優先場嘅啫嘛 ，OK 我唔係俾真金白銀㗎，咁但係問題即係你入場睇，咁你已經係一個支持，咁佢又覺得啊市場 work， 咁我咪繼續拍呢啲爛片咯，咁有特技就得㗎啦，咁其實電影又唔係真係睇特技，咁呢樣就其實一貫即係講出嚟嘅咁樣。咁至於個女主角我要讚嘅，因為女主角其實邊個咧？我英文差，我唔識讀佢名啦，咁但係佢其實就係之前有套咧無限 loop 咧，同 Tom Cruise 嗰套叫咩《異空戰士》啊。即係嗰套呢動漫好神嘅，即係 All You Kill 咩 All You Need Is Kill 係咪，即係咁樣嗰套嘅電影版嗰個女主角。 哦，都好好打㗎喎， 係囉。佢入面都冰雪女王都有啲耐心戲，咁就講佢即係好慘咁樣，因為佢有條後尾即係而家我費事劇透啦，準備去穿條橋，最後點樣叫魔雪半變，咁大家都理解啦，即係 我哋係魔雪穿橋㗎，我哋 嗰次。係啦，咁我叫得半變都穿咗啦個戲名，其實佢即刻扭橋，最後就唔知點解個魔雪女王表開頭奸到出汁嘅，後期梗係最後幫翻人類打翻嗰個邪惡魔猴嘅，即係古仔嚟講，所以叫半變。 嗰個女主角今次係做呢個魔 就魔雪。是啦、啊、魔雪女王是啦冇錯。咁同埋你見我呢條戲點解會開得呢，一來可能第一集叫做可能喺美國都收得啦，計個數開得過。第二我又覺得可能佢已經簽咗雷神啦，咁雷神即係嗰陣時應該都未係雷神騎俠咁紅，可能佢未咁貴，可能已經簽咗佢兩集，咁所以平嘅就搵埋佢拍啦。咁第三我都考慮因素呢，就因為上年 Fulton 啦，應該前年 Fulton 動畫好 hit 啦。咁呢套個冰雪女王 exactly 好似 Fulton 嘅真人版，佢嘅能力都相个冰棺个设定嗰啲都相若，咁入边亦都系一结冰就成个城堡做出嚟嗰只嘅。 咁呢套戏系咪迪士尼嘅咧？本身， 但系唔系同一个人，因为设计唔同啦。 但系咪迪士尼公司嘅戏嚟嘅咧？ 咁樣我就可以查查喎，趁而家我就應該唔係啦，我記得。 我唔係嘅，我唔 係嘅。應該唔係。但係而家可以查查，你咁問我，我都唔敢喺依刻答實你，係啦。咁但係就 可能幾 hit 嘅喎，佢唔加埋。 係啦，但係你知 Fulton 係幾神㗎啦，即係近期內除咗 Inside Out 啦，第一神啦 ，Fulton 就直頭就係、是、即係以其實 Inside Out 神就因為即係套戲神啊嘛，咁但係 Fulton 就其實就唔係嘅，即係好其實好講姊妹情啫嘛，咁普通嘢咁樣扭一扭橋，咁但係就喺美國就好爆，其實香港都好爆嘅 ，Fulton 又係畫啲海王 名啊嘛， 係啦，咁啊變咗佢食住呢個位，咁啊整套真人版咁啊叫做吸引咗眼球，即係你俾我覺得啊有機會咯。睇佢真人點結冰咁樣過癮咁樣入場睇咯，咁你問我佢有橋冇所謂，你話再扭當係白雪公主扭啲外傳，以魔鏡做主角嘅，咁有四嘅，係啦，咁但係最主要佢拍得唔好嘛，即係個劇本拖。 又悶，咁啲人物設定又亂，咁又佢又整咗段獵神同個前，即係你當前妻啦，有段情咁樣嘅，咁扭來扭去咁樣，咁即係樣嘢都拍得好差咯，我又覺得。 環球。 最後動作都差，即係個結局我唔穿啦，個結局包你真係嗰剎那咧，我如果有電話報警嘅。 唔係穿埋唔緊要，我哋係可以穿橋嘅，我哋節目 係。你可以穿橋係嘛？唔係最屘穿橋就係佢都估計自己都冇能力拍第三集噶啦，咁啊索性就打 Q 爛埋塊魔鏡嘅，得唔得？咁啊但係問題最後就打啦，咁啊基本上梗係唔夠抽啦。咁啊人類加魔術打嗰個邪惡女王都唔夠抽，咁啊但係唔夠抽嘅，但係就冇人理塊鏡，最後就一打斧頭飛過去裂咗塊鏡。个女王死 Q 咗， 我怀疑呢下咧系抄呢个神女喜相逢啊， 系都似，你咁讲，我都觉得似。 有冇睇过 TVB？ 系啊，我都明白。咁呢啲就系成日话啱嘅，你荷里活老柴戏系咁啊。其实你睇以往都系噶，好多想当年嗰啲咩包黑晒啊，或者有咩咩吸血咩妖夜寻狼嗰啲都系，永远嗰啲敌人啊塑造到佢特技好乸劲咁样，但往往啲死穴位佢永远又唔防守，即系最后好似个僆仔走埋去笃鱼弹一笃笃灭咗，跟住就死咗咁样。咁呢啲即系叫做冇桥咯，喺动作嚟计，咩动作设计你要势均力敌。咁你若然佢之前描述到佢个无敌，你要谂办法破啊嘛，咁破你要有铺排啊嘛，可能突然间攞咗啲咩兵器增强咗，又或者可能有啲咩招式，咁你有层次铺排咁先睇得过。咁荷里活啲老残戏成日都系咁嘅，无端端突然间即系药方突然之间会反败为胜，佢又冇乜解释，求其可能啊揿嗰啲嘢原来就赢咗咯。咁其实呢个情况出现喺魔界啊，好多 Harry Potter 有好多大制作剧都系呢个毛病。 好个 convenient 真系好方便噶，就 冇错， 咪哈利波特个。最尾个弱点，但系游街噶嘛，唔知点解要。 咪系咯，我就真系拗晒头咁，即系刚到开头嗰度几劲几劲啊，伏地魔。后屘我睇完七集，我发觉就伏地魔只系一只咧呼吸唔到、冇鼻哥窿嘅恶魔，根本成日吸唔到气，冇料到咁样讲到话讲佢个名都惊，大佬即系好似即系而家大陆咁样系嘛，闹咁惨当咁样揸旗都话要拉嘅，咁啊讲原来啊最后不退出会之力，咁啊变咗嚟气场啦，我觉得。 即系有弱点唔奇，呢啲 Star War 咁个死亡星都有个好细嘅窿嘅吓。咁但係你要打中嗰個窿好難嘅，你要飛埋去都好死好多人，咁起碼咁啊，係咪？ 係啦，你有啲鋪排囉。咁不過要講開 Star Wars 啦，咁 Star Wars 成日都要炸死亡星，呢一鑊我真係唔多信嘅，我真係。套套佢都有樣嘢要炸，套套都係要拆防護罩。咁啊，即係提我話啦，我又覺得呢啲都係腦殘片嚟㗎。 第一次玩嗰陣係得嘅。 系 咁呢出咧，其實係呢個環球嘅，唔係環球時報嘅，搞清楚係環球影業嘅發行啦。OK， 咁所以就完全唔係迪士尼喎，原來咁原來咧，佢就調翻轉就上一集同今集都係勁碌啲迪士尼 feel 嘅嘢啦。上次直接白雪公主，今次冇白雪公主玩埋封神啦。咁下次又唔知有冇玩再玩第二套迪士尼卡通嘅，再第三集。咁啊，我朋友就。其實咧，佢呢套我係咪要解釋一下？其實應該係前傳夾後傳，應該咁講。佢前面嗰段講阿雷神個來歷，即係細細個點解會即係訓練成為咁勁啦？咁其實係點解冰雪女王變成冰雪女王？嗰啲係前傳嚟嘅。咁你頭先敘述嗰啲其實就係後傳，佢就一套戲就夾咗前同後嘅。咁係 啦，冇錯，有兩個時間軸啦，你當即係先前嘅。解釋翻獵神點嚟啦，同埋嗰兩姊妹同魔鏡嘅關係，然後就一跳就係承接嘅，其實佢承接就係、是、啊上集完咗，但係就要將魔鏡封印，咁但係就封印隊伍被殺，咁啊要獵神出關幫手，即係揾翻魔鏡兼帶佢上去封印咁樣，咁啊變咗嗰度就係第一集嘅後邊。 係啦，咁我朋友就因為冇睇上一集嘅，咁所以佢就其實睇到有啲一頭霧水嘅，到底咦點解咁嘅咁樣嚇，即係咁你好少可呢一套戲呢又係前傳嘅後半啦，即係一前傳嘅後邊係後傳咁樣啊，我又未睇過啊，呢下都呢下就俾創新嘅。 係呀係呀，可以，不過佢就叫做鋪排上呢，佢剪接上啦，係剪接上佢又唔高嘅，佢又搵個 VO 講嘅，即係講到出口。 我話佢 接咗個 VO。 我話佢有創新係笑佢嘅，因為咁樣人哋真係冇睇過上一集就唔知嚟做乜啦，佢又唔知點解會認識得嗰幾個矮人啦，咁因為上一集認識㗎嘛，咁即係我上一集冇睇嘅朋友唔使睇呀呢度。即係會一定一頭霧水啊！ 咁你問我佢個劇情上，因為佢有個 VO 咧，即係有個說書佬咁啦，成套戲包實嘅，個說書佬講曬嘅。咁你問我就真係冇睇第一集咧，就你話唔會睇明咯。咁但我又奉勸咧， 即係你第一集都冇睇咧，入到又唔好睇啦。即係呢啲咁嘅垃圾咧，其實就唔使睇嘅，真係認真。 第一集都唔睇，第二集做咩 係啊，即係天下間咧，我成日咁講咁多好電影，今個禮拜咁多正嘢嚇，樹大招風，不正常利沙，咁多正嘢你唔睇啊，走去揀呢套咁啊，即係好有品味嘅，係啦，就咁樣，所以就此其啦，我即係我嘅不打嘅評價，呢套就定義為垃圾嘅，係啦。 講其實佢哋個選擇好簡單，通常都係睇星嘅。咁呢套咧，你講星嘅排位咧，其實佢又有幾多，即係都係幾粒噶嘛。咁變咗啲人就入場嘅啫。香港做買片好易做嘅啫，我覺得啦，即係都係。 但你好難講咧，我又覺得你星咧，荷里活嚟計，咁佢呢度譬如你個即係叫做恶皇后上集嗰个都系大星啦，即系我做恶皇后个大星。咁而今集做冰女王嗰个即系都 OK 嘅，即系有戏，我觉得做得几好嘅。咁啊加埋雷神咯，咁另外其实做个女主角嗰条女，我又真系唔知边个嚟嘅。你问我喺入面又中规中矩啦，但系又唔系话 错。唔使噶啦，头嗰几个都够星。 系啊，咁你即系主要系依三粒咯。你 咁三条烟啦，都唔使一定要四条噶嘛，三条烟都好快噶啦，副牌。 系。 咁香港观众就好易呃嘅，其实咁一通常见到有星就睇，冇星。就唔好睇咁樣，咁其實有時冇星或者人哋個劇本好好嘅好多嘢噶嘛，係咪先？咁即係好似阿而家阿霍啊唔係阿丹麥女孩咁啊攞咗女配角啦，其實嗰個就係 Machina 嘅女主角。咁嗰時我係介紹啊，或者講呢個 Uncle 啊，即係咩營咩話咩特務營戰。 特務營戰。 佢哋話冇星啊嘛，咁而家有啦，因為嗰個人而家變咗你又識，咁佢又唔同喎睇法，佢又係嗰套戲。 其實丹麥營戰唔差㗎，不過又係我哋話齋冇星啊，好多人講。其實你之前點解皇家特工咁正呢，咁因為天時地利人和啦，嗰年新年賀歲賀歲得嗰套西片，仲要好有場煙花匯演，冇得頂。咁其實特務營戰啊承接住，我覺得都係有啲創新嘢，即係你話講翻 Uncle， 咁但係又係冇星又冇人睇，冇人講嘅，係啦。 對佢哋嚟講唔星，因為有一個已經係超人啦，已經係超人啦，係咯。 系啊， 不過可惜另一個就係阿蒙面俠啊，差少少啊。咁嗰條女佢哋都唔知係邊個，有瘦又冇波啦，學佢哋嘅形容詞。 係啊， 但嗰個女咧喺荷里活其實係上緊位嘅，好明顯睇到，即係好似阿 Jennifer Lawrence， 即係嗰時未攞獎咁啫嘛。咁香港好多啲影評都踩到又醜，淨講醜樣啊，醜樣我聽過講醜樣，一而家唔係喎，而家同一個人又話靚女喎，好犀利。咁啊成日改口，咁啊 anyway 啦，咁啊。因為獵神我朋友都話娛樂片一套啦，咁你鍾意即係 Q 下 time ok 囉，古仔就唔好講啦，即係講我朋友都係咁講嘅，即係講係咁佢就睇下打睇下特技啦，咁啦係啦，啲女 ok 嘅。 咁但係問題你又問我啦，公道講佢兩個演技得啫，咁你演技級好似我咁年紀先睇啫，咁你靚仔係睇索睇波㗎嘛，呢套真係冇。 我 兩條女坦白講做得人阿伯阿又。 係好生啦。 係啦，你咁嘅年紀啫，勁老嘅啫，係咪先？翻去睇阿媽咁解啫。 睇阿姐啊，睇阿嘟姐或者阿汪明荃都得。 冇錯，係啊，嗰只 姐同 輩份嘅，係 主演咁啊，哇，梗係好戲啊！不過你會唔會睇？ 係啊，冇錯。 Anyway， 咁啊，睇星咯，我哋覺得係睇星咯，啲人係咯，咁啊 ，OK， 冇乜特別啦，呢套係咪？即係其實 冇錯， 啊，娛樂片一套啦，想 Q 下。 係啊，娛樂片一套。 系啊， 娱乐得嚟仲要脑残啦，系一套脑残娱乐片嚟噶。 咦，咁不正常丽莎虽然未睇到啊，但系阿不打都想介绍下呢出。 冇错啦，呢套啊即系正嘢啦。嗱，我哋即系我都叫普德顺介啊。咁呢套嘢有扭桥嘅，第一佢就系叫 stop motion graphic 嘅 movie。咁咩叫 stop motion graphic？ 你知其实佢唔系拍 video 啊，佢就系影硬照嘅啫。咁但系就当你摆一样实物咁啊，影一影，跟住又喐佢少少，跟住又影一影，咁然后即系一秒24格啦。咁啊，跟住又砌翻落去，咁啊变成一套 video， 咁啊叫 stop motion graphic。OK， 咁呢套全 stop motion graphic 嘅电影。咁呢套电影咧就因为佢坚持做 stop motion， 咁佢入边咧就话做咗唔知几多旧公仔啊，咁啊睇佢 making of 咧，哇，一丝不苟嘅，即系啲道具组啊，几百人喺度做啊，帮啲公仔车衫啊。整屋啊，整场景啊，咁佢咧嗱 ，stop motion graphic 其实以往最出名就系、是、怪诞城之夜啦，即系代表作吓，天布顿。咁之前有怪诞瀑布狗啦，咁都系啦。咁但系嗱，问题留意喎，嗰啲 stop motion graphic 啦，咁系其实叫做Q 嘅，即系叫做系 泥胶公仔。 系啦，同埋佢都嚟咁啫，而家都系嘅 ，stop motion graphic 都嚟咁，因为泥胶公仔好似佢唔系固住，佢唔系一啲喐嘅关节，咁佢变咗可变性物，即系个喐动性物流畅啲咯，所以全部都用泥胶公仔做嘅。咁但系问题咧，你嗰啲天普顿嗰派咧就叫 Q 噶嘛，即系意思咧，佢嗰啲形象化咗，系漫画化。 係啦，卡通公仔，即係卡通嘅復活狗，卡通嘅屋咁樣。我雖然佢又話有黑色風格啦，即係天普頓就咁，佢都有啲美術造型好靚嘅。咁但係問題都係即係喺始終個主角佢個樣都係卡通啦，個骷髏骨咁都係眼大大，會笑會成啦。咁但係呢套神嘅神作，佢就話佢用雖然係堅持拍 stop motion graphic， 但佢入邊拍嘅人咧，佢個人係仿真嘅，意思佢個場景都仿真。佢為咗要做咁咧，你睇翻《King of G》，佢又做咗1200多块脸，佢连嗰个人去笑啊，眼眉条会喐啊，佢讲嘢嗰啲表情咧，佢都每格表情个鼻喐啊，佢都做到唔同嘅面咧，换上去，做到好 smooth 嘅表情。咁最正就套戏咧，表面系 stop motion， 实情系一套文艺片，即系讲一个忘年恋咧，然后就透过遇到邂逅个女仔，点样讲佢一个作为中年点样佢嘅人生，佢嘅爱情嘅渴求。事業嘅渴求，佢嘅人生追求點啊？咁係作為一個反思，咁其實拍俾大人睇嘅套動畫。 冇錯，佢點樣 abnormal 化咧？即係佢係點樣不正常化咧？其實有。 咁我唔知喎，因為我聽其他冇講時間，即係內容上點樣不正常咧，我又唔知。咁但係佢個製作咧，我哋喺製作嘅角度就驚為天人。咁佢自己話自己拍咗三年，咁我覺得咧，佢就真係有機會，就唔係話吹水。因為拍呢啲 stop motion graphic 咧，咁我自己咧，因為我都做製作，咁我曾經我做過一個即係品牌，我唔講得啦。咁就係總之一個動玩具嘅 stop motion graphic 嘅廣告，30秒啫，我拍咗通頂30000， 好難做嘅。 见难做就唔系难做，当你 set 晒啲嘢，因为我啲玩具咁我即系拍嘅玩具会喐嘅啫。咁啲玩具我唔使乜唔使整啊，我起码唔使有个道具组做啲衫啊，做个公仔。咁玩具喐，但问题你要去喐咧，要喐得畅顺，你系要 mark 晒啲位啦，跟住逐忽搵个钳慢慢喐佢少少，喐佢少少，跟住你又要打灯啦。你因为嗱咁细致嘅灯咧，又好恶打嘅。咁你知一个物体你系知要正则反啦，即系如果你逐步得顺，你知咁侧边又要打个 bad light 咁啊，有啲 high light 打 kick 啊。等佢啲有個頭髮有啲領面，咁跟住配合後面又要警心啦，你唔可以後面全部黑曬嘛，咁你後面啲又要打喎，咁你咁細範圍打到咁仔細，你啲燈又要好 special 嘅燈，咁你嗰啲色温你又要吞過，你又唔係揾翻電筒照落去得喎，咁你又要計即係色温嘅嘛，咁你又要做到嗰啲 moody 嗰啲背景咧，咁你嘅喐咁我嗰套廣告啊會打嘅，咁打仲大鑊，啲動作鏡頭，佢揮一拳咁樣都要咧，滑，慢慢將個拳頭向上伸，慢慢揾個夾咧夾下夾下，每次夾5度咁夾，咁啊真係好嘥精神，同埋要好考你耐性嘅一個工作。 仲有啊，你頭先講嗰種咧，係佢個公仔本身已經有所有你要活動嘅， 係啦，已經有關節喐已經咁煩，佢仲大鑊就係 冇嘅， 係啦，因應個電影分鏡，佢要搓個公仔出嚟呢下就大鑊啦，你見，即係變咗。 是真的每一個是另一塊面嚟先犀利。 係啦，咁即係嗰個技術嘅成分幾高，又個背後個製作團隊個熱誠幾犀利。咁佢就話真係足足成隊 crew 拍咗三年。佢睇個 making of 話有差唔多接近100个人喺後面做美術，後面做啲公仔。 其實拍出呢啲 stop motion 都係以年計㗎，都真係三年算好快啫嘛。如果呢套嘩咁癲玩到係囉。 係呀，即係好有誠意做囉。不過咁講，而家現今科技呢就好過，即係你話如果天 文 台 有 人撳啲嘅。 有部電腦幫嘅，應該有。 係呀，因為而家呢又咁講，而家外國好多拍片呢，新嗰啲即係荷里活嘅拍法呢，其實而家我哋都仲會話部攝錄機又擺腳架啦。而家其實擺個機械臂度嘅，咁好多個機械臂係你要輸入咗程式，佢會行，佢會走，佢嗰、那個支臂好似 Jeep 咁樣咯，佢係會自己計到個度數。咁個導演要咩度咧？嗰個機械臂會自己喐，嗰、那個攝影機會喐到去邊度？咁呢啲咧拍 stop motion 骨其實最好啦，因為咧電腦喐咧佢就好準咯，佢要褪前5cm 就5cm， 褪歪5cm 就5cm， 肯定唔會錯。咁如果你話人手啊大影落啊，哈哈揾尺度咁樣，你歪少少又要拍過咁啊拍街。 第一集沙窩發明 系啦，咁所以变咗而家科技好咗，我相信佢会比天普顿年代就会好多嘢会精进啲。咁但系咧，即系唔代表话个即系系啦，个热诚一样系有嘅。咁啊，但系就有科技帮助，可能会拍得更好。 咪同埋嗰啲 programming 可以令到佢一个 frame 同一个 frame 之间，即系你怎睇正常怎拍完，佢有少少窒嘅，但系佢用 program 可以整个 smooth 啲嘅。呢啲就 系啊， 嗰啲都有噶啦。 系啊，同埋你知你拍 slow motion 好多嘢一定会穿崩嘅，因为你影得前又顾后啦，你会喐啦，咁所以佢一定后期有啲嘢要捽嘅，即系包括捉走好多嘢啊，加啲效果，譬如啲布会喐啊、吹啊、风啊，咁嗰啲后期嘢又系要慢慢捽咯，即系呢啲又系啲心机时间，系啦。 咁所以佢前边嗰个咩 slow motion 技术呢个真系吓到擘大个口啊！但系佢 系啊，即系我又成日一贯立场啦，点解我要推呢套咧？就因为我又成日话港产不打啦，咁但系有啲片种咧。即係港產片就冇可能拍到嘅，咁常見就係災難片啦。咁其次就係、是、即係科幻片，其實香港都好難拍到啦，即係拍得好應該話。咁其次就係依類啦，即係技術成分咁高。 啱有一套十年咯。 冇錯，啱啊！咁其實成本咁高嘅戲，咁呢啲港產片，因為即係你唔好怪，即係而家依刻香港嘅技術都仲未追得上美國嘅一定。咁即係呢啲戲就一定要睇美國。咁而又有咁有誠意，難得有咁嘅技術去拍一套即係人性刻畫嘅文藝片咧，咁係好有膽識同埋有創意，咁啊值得支持。 即係香港唔掂嘅，儘量即係呢啲咁嘅。即係總之啲難度高嘅，盡量唔做。 嗱，你問我咧，古仔你知啦，古天樂啦，咁佢咧就好有前瞻性嘅，咁佢開間公司天下一啦，天下一就嚟緊有套矛盾戰爭，咁我知行內我哋香港人就好多喺邊 mark 都見過幾年㗎啦，講就講咗兩年㗎啦，就而家都話做緊後期㗎啦，咁就係第一套香港港產原創自己製作團隊做嘅科幻嘅即係裝甲打鬥嘅片。 佢開咗鏡咩？ 系啊，矛盾戰爭。 佢有冇開到鏡 咧？聽唔到。我嘅理解係開咗咯。 係？ 即係咩？我又唔係未經核實，未知。未經核實啦，得唔得？係啦，可以 check 下。 你 check 下，係有啲講。 係啊 ，check 下。但我見過 check 下喎，已經。 嗰、那個 trailer 係 即係片翻嚟嘅。 嗰、那個有，唔係即係佢專登拍咯，即係好似無線咧。 哦，明白，即係嗰啲電視節目巡禮咁樣。 巡禮咧，你明唔明？咦，點樣做嗰陣換曬班演員，就俾一個巡禮嗰時係專登拍個 trailer 噶嘛？ 明白。咁我唔敢講，呢、這個未核實啦。但係就你問我，即係起碼誠意可嘉啦。咁啊，即係佢夠膽挑戰就真係古天樂嘅啫。你問我黃百鳴點會啊？嚇，咁黃百鳴呢啲係嘛拍呢、這個唔通話即係未來喜事咩？係咪先冇？ 黃百鳴好得意嘅，佢係始終係做話劇出身咧。即係好似上次嗰套講個咩阿曾志偉咧個成個家族咁嗰套賀歲片，佢我唔記得個名啊。即係阿周秀娜由頭到尾都冇見個樣。即係其實佢。 我記得嗰套啊，浮華宴嘛，我又係啊，我出咗文嘅，又係猜到一棟都冇。嗱，但係我問你問我有誠意，有創意嘅浮華宴，係啊，咁但係就太誇啦，即係跳得 通不通？好誇， 係啊，同埋佢唔適合作為賀歲片，即係我問我你話玩嘢 OK， 咁但係你話將佢擠落賀歲檔咧，係一套賀歲片咁包裝，將一個咁人性化嘅話劇，用喜劇去包裝，佢咁諷刺人性嘅嘢，用呢種咁。同埋佢個拍法好多瓜食嘅，係用舞台拍法啦，好多舞台砌景，咁係啦，咁樣嘅設定去拍套咁認真講人性嘅戲，就唔適合咯。 好睇出咗嚟，但係佢係想將嗰啲舞台搬上去。 係，咁呢個情況咪似華麗上班族咯，我都華麗上班族我都致敬㗎，係啦，夠膽咁樣，喂，我全明有外景我都唔拍，我砌景，砌景我舞台個造型，仲要夠膽拍下講講下對白，下一秒鐘突然間唱歌，唱完歌跟住講翻對白，我都夠膽嘅。咁呢啲我承認係創意係有，亦都夠膽創新。咁但係出嚟效果好唔好咧，就睇觀眾啊。咁我覺得懷上翻做唔得咯，浮華宴亦都唔得。 呢類型片反而香港導演唔好識拍㗎。 就一來啦，二來就即係你又撞得太緊要，即係如果你以為係上班族，咁我啊自己係賭場 fans， 即係我賭場套套嘢都賺，包括佢上去拉共拍嘅，即係意思高海拔之戀啊，即係擺明拍俾大陸人睇嘅嗰啲，我都覺得好睇嘅。獨佔啲人話抄 Mission Impossible， 我都覺得正嘅。咁但係懷上班族過咗我條界線，我真係接受唔到。 因為香港幾弱嘅喺拍呢種，即係如果佢搬上。銀幕係變翻到正常戲咧，就 OK 嘅拍得。但係咧，保留翻嗰種舞台 feel 咧，其實佢哋捉唔到嗰個平衡位啊，真係係。 係。 係啊，因為佢哋其實本身亦都唔係拍開呢類啦，其實賭場都唔係拍開呢類係咪？咁所以唔係佢嘅強項啦，絕對。咁似乎亦都冇乜邊個導演係拍開舞台劇搬上 去即搬上戲度繼續舞台劇，我意思唔係搬上去做真人，即正常戲。 係咯，唔係真人電影版啦。即你話我和春天有個約會，以往都拍到爛啦。咁但問題佢始終，因為你問我電影有電影啦嘅好處嘅，舞台劇有舞台劇嘅好處。咁大家再睇唔同嘅。咁當你由一個成功嘅舞台劇，你要變做電影版咧 ，OK 噶其實。咁但問題你要適當嘅轉化咯。咁而家華晨宇佢就唔係喎，佢真係想嘗試做舞台嘅效果、舞台嘅佈景、舞台嘅燈光。咁佢砌一套歌舞片咯。 佢捉唔到佢拍嗰個舞台點拍得好睇啊？ 冇錯係啊，咁變咗劇你即係電影個語言，其實你知博大精深啦。我又有木太 其實飛鳥俠咧。就捉到啦，即係點解人哋就拍得好咧？就係咁解。即係有鬼佬嗰套咧 ，Batman 啊，以前 啊，冇錯，一縮到底嗰套係啦，二次一縮到底係 啦，佢就好犀利啊，做到。咁所以呢個有時又唔係一味升多啊，忽出大啊得嘅，有時係。即係反正舞台啫嘛，你可以好 cheap 嘅，但係人哋可以即係掌握得好咪好睇。不過 anyway， 咁啊係咯，咁啊即係佢哋有啲唔同人嘅。黃百鳴有佢黃百鳴自己嘅佢嘅理想嘅，咁你當年嗰、那個啊開心鬼最初都係一個、啊、中學生作品嘅，當年係中學生啦。 喂，唔好扮嘢喎，你應該係話小學啊，中學。 當年 嗱，我認真，我係小學嘅，咁即係證明我肯定大過你。 唔係，個劇本係中學生作品啊。 OK， 我本係中學生 ，OK，OK，、okay, okay, 買咗翻嚟，咁就變成咗套電影啦。當然佢就唔係。佢就當電影咁拍啦，佢冇 keep 佢一個舞台劇咁嘅 feel 啦。咁但係即係都黃百鳴都係有心嘅，即係喺推動舞台作品呢方面係啦。即係佢有佢啊，佢都有佢嘅貢獻嘅，係咯係咯係咯。 唔係咁，我又覺得黃百鳴，我其實你要問我，我之前都有啲戲我都贊佢嘅，即係黃百鳴都係叫做嗰一代電影人，去為咗即係輝煌嘅80年代港產片就付出咗好多嘅。咁但係又咁講，老前輩。有資歷有貢獻，咁而家仲喺業界嘛？咁但如果你而家拍嘅嘢追唔到時代，咁咪要淘汰咯。我成日老人話， 依家就一盤生意多啲， 係啊，你當生意咁做，同埋你又咁講，即係都已經賣奶共啦，冇咗自己啦。咁你又咁講，你冇咗自己，你話拍啲嘢好睇喎，都冇所謂喎。即係你話周星馳都奶共㗎，但你咩人緣，你咪入去睇。咁你話喂？是不是拍給香港人看美人魚肯定不是。咁但問題你香港人會不會笑呢喂真的有些場口會笑喎、啊。拍到如果段真的會人人都笑喎、啊。你出去唔著。 是 啊咁你冇人鬧㗎咁諗但你我咁樣咁真係知啊明知自己奶共喎佢咪唔講嘢。佢乜都唔講啊唔會走到咁前。咁黃百鳴第一個出嚟鬧十年咁做乜嘢啫做乜做第一個啫。係咪先又話自己我都忍呀唔係俾面金像獎我先走先咁。咁你咪走先囉你走先我啲觀眾都會走先。是吧 咁補兩句樹大招風又點呢呢個唔 講。咁就好正啦上次方我咁講我講得多啦喂馬仔點睇先。 冇睇喎你冇睇呀。 即係冇睇呀。 冇睇馬仔睇唔到戲呀今個禮拜都。 係啦呢期忙啦哎呀咁唔係喂大喇呢套我推介你一定要睇。咁因為呢嗱我呢度咁我而家講我好唔好㗎可以呀。 講短講兩句得唔得 咁呢嗱樹大招風呢有睇跟我問你見啦我出咗問㗎啦前晚已經高度評價嘅。咁但高度評價我會咁講對我嚟計佢絕對唔係一套好好嘅戲。咁、哦、始終都係有啲叫做有啲粗疏啦有啲甩漏啦。咁、哦、但問題佢個意義緊要呢我覺得佢就係調返住有一班杜琪峰一手提攜嘅先浪潮導演三位佢哋、哦、三位仲要係分拍㗎拍完再混剪埋一齊嗱呢下其實幾高同埋、嗯、我覺得呢招呢其實係可以慳到電影成本咁呢樣嘢後話我即間先再補充咁但係由三個叫新進導演分拍混剪埋一套戲但佢嘅感覺呢就唔係話想當年徐克記唔記得林永東杜琪峰拍嗰套叫鐵三角係咪、即係三個導演就各自拍半個鐘跟住串埋一套戲。咁呢啲叫做即係叫做嘩三大導演叫兼力啦搞啲咁樣嘅搞作嘢又有似好似有啲即興元素玩。呢套唔係嘅呢套係好明顯有一個完整劇本分配工作上分咗俾三個新進導演做啫。咁而拍出嚟剪埋呢係好暢順。咁而唔係好各佢三個係分開拍嘅認真。咁呢個幾高。 咁但係你講佢分開意思係佢一人拍一個人物啊定 冇錯 ,exactly, 譬如阿歐文就即係方言嗰個導演啊十年入面。咁佢就係拍葉繼歡嗰段。咁亦都係你問我啊公道講三段入面葉繼歡嗰段最實亦都係最有電影感你問我。咁、 okay. 但係如果講拍得 touching, 有感覺呢就係、是、林家棟嗰段咁、那個導演我唔知啊我未 check 返。咁至於陳小春嗰段呢你好多人睇咗就話會浮誇得滯。咁但我覺得呢就導演故意嘅因為呢陳小春佢個演繹嗰個角色係要 浮夸，咁佢特登啲情节比较夸啲咁解啫。咁我觉得又唔系话做错嘢嘅个导演。咁三条运展，我觉得个意义喺边咧？第一，咁啊，树大招风并唔系一套最一套讲即系真正纯系一套剧情片或者叫黑社会片咁睇，咁啊睇低咗树大招风嘅。咁树大招风其实咧，佢系好有个意识，佢入边有好多回归前后嘅描述，包括影像上啦。啟德機場仲係有飛機飛啦，咁九龍城仲有飛機啦，咁跟住就好多譬如嗰啲即係唔同時代嘅印證啦、電話啦，仲係用緊 StarTech 啦，即係接機啦，跟住講緊仲係講緊係用海走私，就唔係用而家買搬家咁樣，嗰時仲未有咩自由行咁嘅概念，佢有呢啲即係叫做印證回歸前、回歸後嘅符號嘅，即係你當係電影符號啊，咁佢好強調就前同後。拆王嘅心态嘅转变，同埋拆王佢最后回归后，佢决定做乜嘢，从而引发到佢最后会点咁。咁呢度都出埋啦。咁三大拆王佢因为正式佢都系会拉晒啦，有拉有死啦。咁佢都跟足嘅，即系跟足史实，佢都冇美化到佢哋嘅。咁但系问题佢好咁强调回归前后咧，即系套戏其实佢有个深层嘅政治隐喻，佢系用三个拆王去写香港人面对回归后嘅唔同嘅取向，同埋唔同嘅下场。咁佢係有啲咁樣嘅政治隱喻入面，咁所以套戲高嘅。咁但係問題是，我覺得呢啲高都唔係第一套啊，十年玩政治隱喻玩到盡啦，攞埋最佳電影。咁你好多啊，黑社會已經係以黑社會選舉去串特首選舉啦，已經即係已經拍咗好多年啦，係啦。咁我覺得佢係選擇呢個方向，第一節都係其實佢都係致敬啦，向杜琪峰黑社會致敬。咁但係同期佢神就神在，賭 Sir 佢已經，你問我，我作為賭 Sir fans。佢近依三四年拍嘅戏已经好唔杜琪峰噶啦，咁我即刻先再讲咩叫杜琪峰。佢拍嘅戏已经唔再系以前杜琪峰嗰种个人风格咁重嘅电影，咁就因为佢要拍俾大陆人睇，佢其实自己已经有啲嘢改变咗，佢自己都可能知道，或者佢知道，但系冇办法，佢要接受国内市场。咁但系难得就佢一手提携嘅导演拍一套仿叫做我强调唔系抄啊，佢系承传承啦，应该咁讲，传承佢师傅即系杜琪峰风格嘅戏而成功。咁我觉得赌 Sir 睇翻佢就会一个唤醒咗佢，点解想当年要放弃香港市场拍国内市场呢个嘅本心，即系呢个拍电影嘅初衷。我希望透过呢套戏又唤醒翻赌 Sir。即係重視翻香港市場，咁呢套先緊要，所以我就會誠意推介大家睇《樹大招風》。 即係有啲醒覺嘅喎，呢套戲其實 冇錯，喚醒咗賭 Sir。我相信賭 Sir 其實會好大感覺，因為好耐我都作為 fans， 我由佢差唔多大隻佬後啦。其實你問我，佢自己都承認嘅，佢第一套拍嘅合拍片係《單身男女》，係咁，但係《單身男女》始終 都好香港， 未係全國內啦，只不過方圓圓呢個角色係面向國內，兩個都喺香港。咁而單身男女條橋，佢都喺中環嘅商業大廈對望啊。咁起碼都個場景喺香港，不如起嗰等樓就喺國內冇辦法啦。咁但係問題去到單身男女二就已經係全部喺國內啦。雖然佢都有啲場口喺香港，但主要嘅對戰已經係去咗國內。咁佢之後拍嘅好多《毒戰》啊，《華麗上班族》啊，《高海拔之戀》啊咁樣嗰啲，全部其實都係面向國內嘅。咁我覺得佢已經自己有啲嘢係被改變。佢自己唔知道，咁難得睇翻一套咁地道、咁有火嘅港產片，最緊要就係由佢徒弟拍，即係冇話徒弟啦，即係由佢提攜嘅新進導演拍，而拍翻佢自己嘅嘢。我唔敢講話佢超越杜琪峰，即係冇可能嘅，即係其實唔係嘅。不過佢有翻杜琪峰嗰種風格，咁我覺得係對佢嚟嘅好大象徵意義。如果呢套戲喺今時今日嘅香港收得，咁應該係俾到一個啟示啊，杜琪峰，你都係時候翻嚟拍香港戲啦。你放棄國內市場，我成日覺得呢，國內市場你冇得話跟住國內市場拍，因為始終你唔係國內人，你國內市場就往往就係你唔係拍俾國人睇，但國內人反而係會睇，即係正如十年冇人會拍俾國人睇㗎嘛，咁但係你話越禁越多人睇，你國內引起話題，咁、你大把係拍俾 國內自己嘅口味嘅導演嘅，嗰啲我哋睇唔明佢做乜嘅添，嗰啲 係啊，咁同埋你譬如你話當阿馮小剛或者去到你叫做其實你問我都唔差，譬如零號。好多譬如無人區、瘋狂啲石頭嗰啲咁新嗰啲，譬如一步之遙馮小剛，即係呢啲其實我又覺得換味重又好睇，即係我之前出文都講國產片，而家今時今日嘅國產片係有啲正嘢嘅，即係大家作為我會話啲人麻木去睇荷里活， 但係亦都唔好盲目唔睇國產片，即係國產片入面係有正嘢。咁但係當然你三百套得兩三套啊，即係個比率好少，好多都係啲粗嘢啦。咁但係問題就又唔好話因為國內就一定係差，未必一定係有正嘢。譬如《讓子彈飛》咁呢啲又係神嘢嘅。咁但係問題即係始終嗰啲係國內導演就拍到嗰種味道，你知唔知？香港導演拍唔出就拍。 好戲就冇分咩國家嘅， 係咯。冇錯啦，我又咁。好電影就要入場，咁同埋就唔好 download 啦嚇。可以俾錢入去睇咯，因為嚇、啊、你再 download 就冇人睇噶啦，係啊，好慘啊！ 上個禮拜嗰套咩《選老頂》有冇啲抄啊？杜琪峰有冇？ 嗱、啊，咁啊真係冇啊！嗱，《選老頂》啊咁講嗱，我上個禮拜我知道你都睇咗啦， 冇 《選老頂》啊，咪好得咯？你問我嗱，一定係政治隱喻啦，亦、啊、都我已經講啦，唔係叫政治隱喻，嗱、啊，《樹大招風》嗰啲叫政治隱喻，《選老頂》嗰啲啊講到出口，就其實就唔係叫政治隱喻。 花生啊，嗰啲叫花生。 系啦，直情就系花生酥嚟嘅， 得 系啦，借政治嚟捞水抽水。咁你问我去有系有 concept， 咁同埋你问我杜汶泽系要撑嘅，因为杜汶泽都即系撑香港人又走到好前噶啦，亦都同国内观众开晒波，佢都冇得翻国内市场噶。咁所以我觉得杜汶泽撑硬呢样一定紧。咁但系个套戏真系在商言商，撑还撑，佢好唔好睇咁都要实在啊。套戏系唔好睇嘅。 即係完全冇任何呢個杜琪峰嘅黑社會嘅影 子，一定冇，因為佢爛片，爛片拍法嚟㗎。即係如果你揾張杜琪峰撚到去選到頂度，執係杜琪峰嘔血，跟住就杜琪峰啲 fans 再嘔血，就唔係嗰隻嚟嘅，係啦，扮都冇扮。你問我，杜汶澤扮都冇扮，係啦，即係冇諗住係用杜琪峰嗰種風格嘅。佢孫浩鼎拍翻佢平時，我哋當古惑仔風格啦，係咁樣。 講下，因為頭先講起啊嘛， 係啊，冇錯，嗰隻啦，就唔係呢隻嚟嘅。 其實今個禮拜咧，會介紹埋仲有另一套咧，就北美上咗嘅，就係、是、呢個叫做《爆機特工》啊，香港就4月21日先做嘅。咁就但係北美已經上畫啦，咁因為都有好多係外國嘅聽眾啦，咁都講兩句就唔冇乜時間講太多。咁呢個 Hardcore Henry 呢就係、如果大家睇個畫頭呢，佢就今次係呢度首次係全套戲呢係用自己視點，即係第一視點拍嘅，即係你從來都見唔到個主角嘅，好似啲 H game 咁啦。 你其實可以話係好似啲 War game 嘅，咁你解 H game 話好生動。 好吧，咁佢就，但系当然佢就冇 H 嘅，佢真系系喺度打，一路打，全部开枪同埋技击咁样。啊，咁我哋初睇完个画头都谂，哇，真系睇到晕噶，会呕噶，睇过一钟咁样。但系原来系唔会嘅，同埋咧，原来大家喺画头度睇到嘅咧，哇，原来你系真系睇到好皮毛嘅嘢。里边咧，佢真系有好多场，即系你根本系唔会闷嘅。佢雖然係第一視點，但係咧佢又唔係話揈嚟揈去嘅喎。雖然佢成日擰頭望，但係就好穩定喎。咁佢亦都好帶到俾大家咧嗰種喺城市裏邊即係玩嗰啲咧，好似嗰啲音乜叉字跳跳跳咁。哇！佢唔知點樣擒兩擒就可以即係上咗個夢牆啊！一好細個位佢就雪咁啊跳入去個人哋個窗入邊，但係佢係真做嘅喎，佢唔係假嘅喎，佢真係將個機仔喺個人上面拍嘅喎。咁佢一定係揾咗好多呢啲咁嘅身手好好嘅人去做嗰、那個，即係你見唔到樣嗰個主角啦，即係個替身啦。咁但係裏面可能有唔同嘅人做嘅，其實我懷疑，但唔重要 嘅。應該係嘅，應該係嘅。佢即係有幾個巧妙照鏡位啦，就揾翻主角咯，其餘揾替身。 其實佢係勁多剪接，但係佢又剪得好有技巧嘅。咁所以呢套咧，哇！即係同大家講係耳目一新，真係我初以為呢套係一個賴嘢嘅嘢嚟嘅，但係唔係一定要睇嘅一套作品嚟嘅。 但你睇咗啦，你已經睇咗啦，你 我有啲渠道去睇到咧。咁總之呢套嘢咧，佢係即係真係點講咧？唔講曬，因為未做啊。其實馬仔估中咗個故事嘅，或者馬仔講下。 嚇，咁多數呢啲走去救人，咁你救嗰個人一定有問題㗎，多數。 系，即系嗰个靓女，所谓老婆， 即系老婆就一定有问题啦，系嘛？ 会系真系咁顺摊嘅，系真系佢条女啊，一定有啲嘢，系啊。咁跟住咗咧，咗咧。 哦，咁样，唔系系啊？你话成日阿丧荣喺度不断出现嘅喎。 冇錯，裏面呢畫頭好似有冇見到畫桑榮？ 有啊，有見到，咪走咗出嚟講啲嘢咁樣，有時又俾啲槍佢咁喎。 係 啊，我見到 係 啊，係 啊，負責支援佢啊。咦，就係呢個角色咧，每一次支援完佢就瓜咗老襯噶啦喎。咦，但係點解每一次佢又會再出現嘅咧？好似打緊機咁喎，真係。咁原來咧，佢都唔係人嚟嘅，因為你都知個主角唔係人啦。佢話佢係改造，即係佢唔知咪攋咗嘢嘅，不過變成改造人噶嘛。即係其實佢都係機械咁。咁其實嗰個都係。咁其實你 今日真係唔講太多啦。咁佢亦都有一個對手咧，即係佢最大敵人咧係個超能力者嚟嘅，即係淨係有念動力嘅。咁呢套就絕對科幻片啦。不過咧，原來劇情都係其次。呢套戲係真係你未試過咧，睇住好似啊，你睇緊成龍以前喎，唔係而家喎。以前成龍嗰啲戲，你係喺佢隻眼睇出嚟咁啊，但想像係一種咁嘅感覺。咁所以其實係好過癮，雖然你睇唔到佢其實實質嗰啲手腳點樣擒，但係咧你會 feel 到嗰個人真係好勁嘅咯，可以做到咁樣係啦。咁佢有冇其實有冇一路拍有冇吊佢威亞咁，或者都有啲嘅。咁但係嗰個人嘅基本身手都相當犀利嘅，係啊。咁你可以喺一個咁勁嘅人嘅身上面第一次點去睇，咁啊係冇悶，唔會悶嘅一套係。其實可能佢因為佢都好少唔打嘅，佢講幾句因為又嚟嘅係咁樣嘅。咁呢套就好推薦，好推薦，係啦，北美朋友咧都要睇睇啊呢一套。咁今次呢套又好似冇話玩嘢整好多貴嘅咩版本，好似又冇 3D 嘅喎，係啦。同埋好巧妙地咧，呢套嘢咧你連語言都可以唔需要理嘅，因為咧基本上我主角係啞嘅， 係 佢係 冇乜講嘢嘅，冇對話嘅， 冇嘅，因為佢係壞咗嘅話講唔到嘢嘅，或者仲未完成嘅。 我明啊，即係大黃蜂咁樣語言系統受損。 佢直情係冇講嘢嘅，就擰下頭啊咁。咁同埋咧，佢最得意啊，成個故事咧，佢走鬼咗去蘇聯，所以咧，好啲人都係叽哩咕噜，連字幕都唔出。所以我唔理你咩，除非你係蘇聯人啦，咁你就唔使，即係佢連字幕都唔出俾你。咁所以咧，你就算鬼佬睇咧，其實你都唔知佢做乜。所以咧，大家可以放心，所有觀眾都會係唔知佢講乜嘢嘅，即係啲人啊。咁佢但係佢重要對白就有對白，有翻字幕嘅。咁但係唔重要咧，佢就叽哩咕噜算噶。咁所以呢套咧，連語言都可以放埋一邊，所以係全世界任何人睇都係。純粹影像觀能刺激，咁呢套我諗大家真係唔使點大腦，但係呢唔使大腦得嚟呢，佢裏面有用咗好多技巧同心思呢，去點樣令到你拍得唔悶呀。咁呢個我到時做嗰陣先詳細講啦，好唔好呀，介紹咗俾大家先。 明白。咁我都係，我都同意，我雖然未睇，但我一定會睇呢套，好期待。 睇睇係咪，即係佢就冇故事冇乜㗎啦， OK， 好低人嘅 ,OK。咁但係呢覺得佢嗰個拍嘅技巧嘅嘢呢，都佢好多特技㗎喎，你唔好以為佢咁拍即係冇特技啦，佢用嗰個叫高鋪嗰個鏡頭㗎嘛，即係平時人哋整一個單車帽呀咁樣滑雪呢嗰個㗎嘛。咁你覺得佢真係怎拍㗎咋，唔係喎，佢又其實後加都好多特技落去㗎喎。 唔係咁一定有嘅，因為咧你問我啦，上得電影個界面咧，佢就唔會真係揾 GoPro 拍嘅，佢標榜用 GoPro 嘅，因為 GoPro 而家就最勁嗰啲都係成 日佢真係用 GoPro， 佢講嘅係用 GoPro 拍㗎， 係嘛係嘛係嘛，但係可能係類似嘅嘢咯，即係似 GoPro， 但係唔係話真係咁細部機可以拍到部電影嘅，咁即係後面好多嘢嘅，係啦係啦。 佢自己講話用 GoPro 拍嘅全都係， 係。 咁但係佢加咗好多後期加工嘅特技啊。 系咁啲爆炸啊，啲火啊，滑啊，啲子弹嗰啲一定系后 加嘅，可以加嘅， 系啊系啊。 咁同埋咧，佢会竟然咧有慢镜嘅，即系佢唔系话成套就咁去嘅，佢好多镜头运用嘅，你又想象唔到啊！即系你咁 样系啊，咁所以譬如你话 high speed 嘅，咁你一定唔系高普咯，即系如果你拍得到 high speed 嘅，你好多嘢爆啊嗰啲，譬如你嗰啲立体试点嗰啲，咁嗰啲其实都系用一定用第二啲机嘅，不过佢做到个 POV。個效果是第一身，咁你就標榜話全高普拍啫。 佢咁講啊，我唔知啊， 係啊係啊，即係佢意念係咁，係啊，咁但係背後即係正如你飛鳥俠都係你係疑似一縮到底啦，但後面真唔係真一部機嘅，佢肯定有打燈有成，不過佢搵啲電腦捽走曬咁解啫。 佢唔係一縮嘅嗰個飛鳥俠，呢套都好明顯唔係，因為佢都唔係 real time， 佢有時影下佢望住隻手，有時又影翻佢影向我正面，即係佢唔係話。因為如果你全部咁樣 real time 都好悶噶， 係啊，定啦。如果你順時序做就難搞咯，因為如果你又變咗你啲嘢要砌到好緊張， 係 嘛？你啲場口要，咁佢應該唔係，佢一定會剪嘅。 有剪接嘅，啲剪接位好得意添，係啊。咁大家到時留意咯，係啊。 明白。 好得意咯，係啊。咦，咁啊都係咪嗱咁啊？阿北打可能要走先喎，係咪都 係啊，差不多啊。咁啊，喂，同你哋講得好開心，希望下個禮拜再見到大家，好嘛？ 咁我哋之後咧有機會可能睇下阿馬仔要放下假啦，咁到時可能阿北打要同佢做曬成集啊。咁到時我可能會彈埋其他啲電視啊，其他資料俾北打可以。 好啊，好啊，冇問題，冇問題，嗯、好冇、啊？希望再同大家可以一齊講下電影經，講、 啊啊啊、 下其他嘢，好嘛？ 唔該曬，唔該曬， 好，拜拜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系啦，咁我哋继续讲啦，马仔，系啦，咁就头先嗰啲有冇再有嘢补充？头先嗰堆嘅， 哦，啲戏嗰啲啊，哦，咪如果你话头先阿猎神咯，其实阿猎神嗰条女系阿谢西加谢西廷，即系 Interstellar 个女嚟噶。 你讲嗰个即系同阿雷神 一齊喺度，即係又係個女戰士嗰個咧。 而家就齋停，哇！咁即係連嗰個都係星啦，即係話。 係啊。 哦，咁呢套係好多星啦，四條煙啦，大佬。 係啊，三個係啊，三條女咁，但係都唔係後生喎，所以你主要睇後生女就唔係喎。 哦，咁後生女就。就唔係咁，但係又未知阿婆嘅咁又未有梅麗史翠普咁又，係咪？咁啊 ，anyway， 咁個排頭咁勁咁啊，唔怪得香港就一定人入場，咁就係咁啦。咁所以就係、是、啊，特技多星多又唔代表佢好咁啦，係咯，所以就係咁，都啱嘅呢樣嘢係啦。咁啊，大家睇翻個實質個戲嘅質素啦，係啦，都應該係好啦。咁啊，冇咩，我哋繼續落啊，快啲，因為都好 係啊，好好玩啊， 係啊。因馬仔其實就係因為星期日仲有嘢做啊，所以變咗我哋都提早星期六晚啊。好，咁快啲講啊。死啊，講咩先咧？係咪講 Twelve Monkeys 先啦？不如呢個啦。 好啊，好啊，都係真人咯。 有冇睇過啊？呢、這個 我未睇啊，我睇咗。 OK， Twelve Monkeys 十二猴子啊，第二季又開啦。咦，初初以為唉，即係都冇機會啦，呢套會唔會啊？即係都原當完咗。哎呀，好喎、啊，佢又有翻第二季。咁但係咧。佢一開翻咧，你又覺得有啲奇怪位就係咧，佢啲角色自己嗰個嘅行為啊，又好似 個立場係咪啊？ 佢好似 switch 咗 side， 佢又未至於係個性格轉咗、 嗯， 即係好似啊咁直情講啦，不如係啦。咁例如咧，阿 Ramsey 咧，即係之前啊 F 檔案女主角個拍檔嗰位啦嚇，即係之前剃曬光頭咁，而家有翻頭髮啦，因為話佢之前送咗佢唔知八十年代拗到依家又唔老啊嘛。咁上次明明變咗大敵人添啦，好似係咪係敵？ 係為咗個細個仔好似啊！ 個仔啦，未來個仔可以出世啊！因為如果佢停咗個病毒，反而所有嘢都改寫，就佢個仔就唔會出世。咁啊，男主角阿 Cole 就極力，即係佢嘅任務不嬲都係阻止個病毒即係爆發啦，係啦。咁啊，女主角就係個女醫生啦。咁今集就都有嘅，都有講下佢，因為佢上次中咗槍啊，咁佢就直情用個時光機就送咗啊兩個女主角 Cassie 去未來啦，等啊女醫生女博士救佢。咁呢度就繼續講啦，咁呢佢開場就講啊 ,Ramsey 就好似俾即係而家佢嗰個組織就想殺返佢呀，初初你以為佢做咗大佬，原來唔係，而家利用完佢就想殺埋佢，咁結果呢Cole 就出嚟救咗佢啦，兩條無端端變返做拍檔喎，即係呢下都睇到你之前打到你生我死咁，就係而家竟然呢集又變返拍檔，所以口頭上呢都係話大家唔啱，但呢你見到佢都係口噏嘅啫，成日都一齊嘅佢哋。咁又話呢，而家我都係因為大家都俾佢哋追呀，所以我哋係共同敵人嘅，所以拍檔，但係其實你睇到呢佢噏嘅啫，最尾話總搞掂嗰件事呢，我哋又係對敵，但後尾佢都係幫佢嘅，成集都係幫佢。咁中間就話原點解我哋去到邊都俾人 track 到呢，就話你呀 Ramsey 你而家係個身度俾人裝咗追蹤器，跟住就叫咗另一個人去幫佢即係攞出嚟，但係點解嗰個人原來都係受嗰個組織即係影響呀，即係其實嗰個人都係個組織走出嚟嘅。咁但係原來佢又係類似即係俾佢威脅緊啦，咁所以想即係佢又唔係殺嘅，想捉返佢返去咁樣，咁但係就俾阿 Co 搞掂咗啦，但係都攞咗嗰個嘢嗰、那個發出去之前搞掂，咁變咗就咁啦。咁跟住最尾就佢兩個就要搵到底個病毒喺邊，跟住就發覺係啊，即係嗰個人死之前就講咗話係原來係猴年，中國嘅猴年新年發動嘅，即係我哋過咗啦，即係係嘛，即係今年啊，2016年猴年啊嘛，那個新年啊就發動。咁就話原來喺紐約就係喺嗰個 Jennifer， 即係之前講過啦，係阿 Bad Pitt， 以前電影版 Bad Pitt 嗰個角色而家變咗女人啦。咁嗰個喺佢手上，咁佢就會發動，咁所以就要喺個新年嗰晚之前就要揾到佢。咁結果就最尾就揾到啦，真係揾到啦。咁揾到之後咧，但係 Cole 就好奇怪喎，呢、這個 Jennifer 咧成日想有人嚟殺咗佢啊，等佢即係等佢阻止佢喎，想。佢中途已經去過，又 speed dating 又剩，又無端低低支槍叫嗰條友你殺咗我，你殺咗你今日可以做英雄啦，咁你就人類唔會滅亡啊，咁好癲㗎嘛，佢精神正常㗎嘛，你知一定病院出嚟㗎嘛，咁最尾阿 Cole 嚟阻止佢話，哎好啊好啊，終於等到你啊，你不如殺咗我啦，咁佢話你其實唔使死嘅，你可以選擇嘅，你可以自己選擇唔去發動嗰樣嘢咁樣，咁但係跟住嗰個組織啲人就出現啦，即係想殺埋阿 Cole 啦，點知有人一槍一個咧將嗰班人殺曬，邊個咁犀利咧？原來就係 Cassie。留咗喺未來咧八個月已經變成咗女超人一樣翻翻嚟，明之前都唔識打，而家突然間啲槍法如神，係啦。但係點知佢出咗嚟咧，就叫阿 Cole 行埋一邊咯，殺咗個 Jennifer。咁但係 Cole 話，其實大家都有選擇，唔需要殺嚟殺去。咁就兩個揾槍指住大家咧，就完場啦。咁樣嘅咁就咁當然啦，中間講漏咗一段就係話喺未來發生咩事，就係呢個 Cassie 呢、這個女醫生去到咧，咁女即係當然嗰個博士啊救翻啦。咁就原來成個佢係嗰個。 有個時光機嗰個基地就俾嗰啲怪人啊，即係嗰啲光頭嗰啲控制咗。佢哋話佢哋係十二猴子嗰啲未來啲黨羽嚟嘅。咁就唔知做咩嘅話，就想送翻啲咩光頭去唔知咩時代，佢又冇講喎。咁佢就初初個博士就整壞一部機，等佢一聲個人就死咗嘅啫。咁但係佢又威脅佢啦，話唔係我擠咗呢個女嚟嘅，擠阿 Kazu 嚟嘅。咁佢最後尾就破解之後咧，就話咧佢係成功演聲咗唔知六個啊，定幾多個啊？六個啊，係啊， 可以話六個啊， 個啦，係咯。咁但係咧，佢阿 Kazu 因為就出口術咧，就令到嗰班初初即係出賣啊博士嗰、那個。嗰班人啊，就話喂你有病啊，佢仲係真嘅，真係唔係呃佢嘅，喂你啲病咧喺我哋現代就好普通嘅，但係你而家冇藥醫啊，喂你不如你幫我咩啦，我翻去就一定會攞藥嚟救你之類，咁點解條友真係倒戈相向，又成班支援班嚴，即其實嗰班外邊侵入佢哋噶嘛，突然間就調翻轉箭頭啊，對付嗰班光頭佬啊，咁但係佢哋都入唔到去嗰個時光機嗰個室啊嘛，結果就令到架機超重負荷咧就爆炸，咁如果嗰班光頭佬啊真係炸到飛起啦，咁啊～都後尾都俾佢哋殺埋咁啦，咁總之就部機原來話用咗八個月時間去整嘅，咁所以點解後尾個 case 話已經留咗個八個月就係咁解，咁呢八月到底又發生咩事咧？暫時呢集都未解釋啦，咁啊之後睇啦。咁你話好唔好睇？佢OK 嘅，都仲可以睇落去嘅，不過我就覺得佢好似同之前嗰季個氣氛咧有少少唔同咗咯。 其實呢啲好似即係本身要再拖佢嗰啲人咧，成日逼嚟逼去咧。就變咗係有少破壞咗佢原本嗰個。 佢將嗰個人物本來嗰個立場反轉咗。 係啊，即係咁樣玩劇，即係等於好多時啲美劇都有咁嘅情況出現嘅。如果啲 係啊，一阿 call 冇污糟邋遢嘅喎，身光頸靚嘅喎，冇黐線佬嘅喎，冇話見人就殺嘅。佢一反 係啊，即係佢會變咗又好似唔係幾跟翻原本，好似突然間轉咗咗少少個立場下啲。 唔同 嘅。啲位有少轉咗，咁變好似如果睇開呢嗰少走咗位咁嗰啲人。 一阿女主角阿 Kazu 就調返轉變咗阿 Cole 咁啦，即係黐咗線喺未來返嚟見人就殺。係啦咁啦。要變咗咁啦。咁阿 Ramsey 就明明出埋晒嚟，而家又變咗好信任得過嘅拍 檔。係啦，即係如果拉長咗有咁嘅缺點，我覺得啲美劇都。 怪㗎，係啊，你突然間有冇搞錯啊？明明上集仲講係鬥到你殺我殺你，呢集做咩又懶惰？ 唔係，即係呢啲唔係 Batman V。啲Superman 呢啲咁樣嘅程度，呢啲係唔知做緊乜，佢明明打緊我份工，咁樣打打下會突然間調轉槍頭打對方翻自己公司咁啊，好似變咗。 唔係你話純粹 take side 咧，有時都有都唔緊要，係佢冇嚟個人自己個 個作風或者佢嗰個立場已經本身會轉曬。 最衰嗰啲就性格都變埋咯。咁呢度佢又未去到嘅，佢又未去到嘅，佢個出發點都冇變嘅，但係即係佢但係佢個。諗法已經變咗咯， 係咯，會有少少啲咁喎。 我覺得嗰時阿馬莎變古華多羅都有少少嘅，即係雖然佢都係反聯邦咁，但係唔係咁佢第一佢初初都走咗聯邦度打工先嘅，咁所以你去邊度打工，有時我可以係入去做驗仔嘅啫，我未必係去幫佢。咁但呢個都唔緊要，但係有時點解佢嗰個立場會轉，個性格好似唔同咗？呢個咧係就有啲問題嘅，的確。咁但係呢度都仲可以睇下嘅，十二猴子 ，OK 都 OK 嘅，仲可以追下嘅，暫時 OK 嘅，係啦。咁啊睇下啦 ，OK， 咁啊快啲講咯，因為有好多套啊四月新翻嘅動畫啦，我哋不如講動畫幾出啦，係啦。 咁係動畫嘅邊套都講？ 係啦，咁啊要先講一套衰嘅先嘅，因為唔講一套講唔到一套好嘅，咁啊講一套叫雙星之陰陽師，哇係，唔係我初睇過佢個即係有咁佢都有幅嘢咁樣見到，好似呢套畫者都幾好睇喎。 哦，唔係佢話嗰啲。即係啲插畫咁樣，或者啲圖嗰啲好似幾靚咁喎。 係啊，咁又話佢好似都原作好似都係幾受歡迎咁，所以 係啊，幾受歡迎咁樣，又係原作有漫畫咁啊。 係啦係啦，咁點知一睇啊，賴嘢啊，馬仔講啊。 哦，咁樣佢咁講都係一開始咪都係影個好似係即係又係男女主角咁樣啦。咁啊，個女主角就係又係想做即出。即係最出色嘅陰陽師咁樣，男我開頭都係嘅，但係話唔知兩年前係咪兩年前啊？嚇，跟住佢嗰度啲朋友定咩死曬，跟住變咗好頹。 佢細個啊，唔知幾多年前啊， 嚇，唔係即係將佢係將唔知兩年前定咩咁，將好頹啦，跟住又變咗，就變咗成日咧，佢好似昂下昂下咁樣，跟住佢又個女主角嗰度咧就話要即係啱啱去佢嗰度。即係去到男主角住嗰個嗰個地方，咁去嗰度佢撞，即係搭車過嚟咁樣，火車咁樣，跟住又見到嗰啲怪咁樣。 個女主角係有啲神社嗰度走過嚟嘅，即係都好似係啲巫女唔知咩嘅，好怪嘅。 哈哈，咁啊， 阴阳师啦，阴阳师啦，系咯， 哈哈，咁啊，跟住之后咪去到，跟住咪即系救啲人啊，打咁样啊，佢用啲符咁样，跟住咪佢啊会即系类似好似将啲符变咗啲咒咁样装落我身度，咁有啲速度啊，即系啲刀啊，同个面具咁样大咯。跟住打到收尾打打下咁打到，跟住又救下人啊，咁啊最屘冇晒啲符咁样。跟住男主角就即系原本唔出手啊，见到 个女打亲都唔知乜要戴个狐狸面具啊 嘛。哦，唔系，即系佢最紧用佢个法术，佢好似附身咁啦，佢又用嗰啲嘢。 似啊。 吓，咁个男主角咁收尾整咗排咁样，跟住最尾都系忍唔住咁要出手，咪拎个护符出嚟，跟住变咗只怪兽手咁样帮佢打咯。 即系第一咧，就系咁啦，系啊，即系打低咗啦。咁啊，女话未见过咁劲嘅，咁样啦，咁 咪话一击已经咁大嘅破坏力噶嘛。 系咯，咁啊，第一咧就即系变只咁嘅怪兽，就呢啲就已经好多啦。之前系嘛？ 我以为我可能佢见只怪兽，我成日喺度谂起地狱老师嘅招嘅。 啊，佢唔同，佢之前有好几套呢啲咧，无论佢讲乜嘢都好咧，即系佢个能力就系冇嘅，净系变只手嗰啲咧，通常都唔好睇。 我咪有一套好耐，有套又系嗰啲替讲嗰啲嘢替身咁样，系只手咁样嗰个。 人哋又有只嘢嘅，佢又净系只手嘅吓。即系当然，我怀疑连呢下都系抄租做噶啦，系因为嗰个咩啊嘛，佢阿爷都系咩嘅啫，都冇替身使者啊。咁但系大家都知啦，即系我唔知点解佢哋咁中意啦。但系个主角就永远都系咁嘅，同埋佢系好似兽化咁嘅少少吓，可以咁。咁同埋咧，我最唔中意咧，佢就系、是、一来佢唔系画得好靓嘅，佢卡通入边最唔中意就系佢嗰个决意嗰下，即系咧唔能够逃避，唔能够逃避，唔能够逃避嗰下咧，即系其实你嗰时睇下真字都你都觉得唉唔快死啊你咁噶啦，都有少少噶啦，佢呢度系玩咗三次嘅， 嗯， 系即系你真字唔会唔能够逃避，唔能够逃避，跟住就上机噶啦嘛，系嘛， 吓。 唔係啊，佢跟住行過去，即係佢跟住冇真係逃避，跟住佢又 唔係佢就一集啦嘛，真係逃避咗之後再講啊， 又唔能夠逃避，唔能夠有跟住又冇啊，又集咗，跟住先第三次先至佢話個大佬啊，你做乜嘢啫，大佬，即係唔係真唔得，真係唔得，嗰個導演手法好差啊，呢出嘢我老實嗰句啊，即係嗰啲嗰個成個節奏嗰樣嘢咧都唔得嘅，係。唔系个故事唔得，系嗰啲控制得唔好睇嘅，呢个动画版。 啊，因为冇睇原作，咁唔知佢原作点啦。咁但系佢第一集呢个电视就变咗个节奏，令到好闷咯。 条桥好正常啊，佢冇问题啊。因为其实呢条桥咧，一阵我哋讲个叫甲铁城啊，其实佢都有呢样嘢嘅。 系。 相反咧，甲铁城就控制得非常之好嘅，系啦。嗱，咁啊，讲完咧，讲完双星咪就讲甲铁城咧。 哦，但系呢套嘢竟然系好似话连翻嚟，五十集嘅喎。 雙星啊嘛，你講 係啊，雙星啊， 係啊，所以啲作畫咪第一集都已經要崩壞咯，唔係邊度有錢畫佢啊？ 係咯，唔係點捱一年啊？ 係咯，可能呢集唔算崩壞嘅，你過多兩集成走樣走到變咗，以為睇緊嗰隻 Hello Kitty 啊，唔係 變咗龍珠超嗰啲咁啊 ？Hello Kitty 樣啊，個人啊 變咗仙神啊嘛，突然 變咗仙神，係照一集仙神樣，都試過。系啦，咁嘅好啦，咁啊，甲铁城啊，反而呢个要重点推介嘅今个礼拜，因为系啊，美树本呈现咧系好少系成套嘢同你做人物设计嘅，好少 系原案啊嘛，好似因为 佢就原案啦，当然佢原案完再有人再执，咁但系以往佢好多时都系净系同你设计女主角啊，或者为咗几个角色居多嘅啫，就好似我好耐冇见佢设计过咁多人嘅。咁啊，今次套卡通咧，亦都好刻意咧，去重現翻嗰種美術本呈現嘅畫風出嚟喎，即係嗰啲人樣。咁當然啦，佢就係喺個近鏡，即係大頭啦，同埋中 shot 啦，即係半身到啦，係 keep 到啦。一遠 shot 你就覺得佢冇咁似嘅，即係唔似嘅，淨係唔似噶美術嘅風格，即係似翻啲平時動畫。但有一 close up 嗰陣咧，就畫翻好似嘅。咁佢嗰種好獨特嘅女主角嘅魅力呢就真係喺返度喎，做得返。 啲樣似返佢嗰啲樣啦，最近。 係呀、啊。咁其實我成日覺得佢呢個女主角咪又係林明明嚟㗎嘛，因為戰鬥系嘅林明明嚟㗎嘛，就係。 你話無名㗎嘛。 係佢個名竟然叫無名喎，佢到底係呃嗰個男主角定咩？佢話佢問佢叫咩名，佢話我叫無名喎。哇死啦，無名啊，勁啊，萬遠。 哦，咁佢套嘢入邊都好勁啊！ 佢套入邊都勁，係佢最尾一腳踢死只成喪屍嘅，係咯。嗱，咁呢套戲玩咩嘅咧？話呢度好特別嘅一套動畫，甲鐵城咧，你以為係城嚟啊？個唔係，係一架列車嚟嘅，係一個武裝列車嚟。咁佢嗰個世界呢就似乎似一個喪屍嘅世界啦，咁或者你話其實信擊力巨人都得，咁但係呢佢哋平時呢就有啲列車呢就係、是、不斷即係穿梭唔同嘅嗰啲圍城呀，即係佢有 嗰啲佢叫車站嘅，其實都 佢話車站，但其實好似信擊力巨人嗰啲牆裏面有個城市咁，咁或者我話或者嗰個城冇信擊力巨人嗰啲咁大啦，咁但係即係你見過個牆入面又唔係咁大嘅，的確係啦，一個小城咁啦，咁佢係古裝嘅， 系有超科技。 其实佢系咪古代我又唔知道，但佢个样子就似系啲日本诶嗰啲时代剧吓嗰啲。 系佢有大将军同埋有武士制度啊。 啲人着都系着古装，不过咧嗰女主角嗰条所谓短切切嘅和服裙咧，你见佢个边有 lace 嘅，咁所以其实又我又觉得佢唔系 exactly 系古装啦。OK。 系啊，佢啲眼镜又好怪啊。 男主角有眼镜戴，咁个眼镜又有一边有玻璃，一边冇，咁其实佢都系你当一个异世界多啲，但系个風格對 fashion 就似係古裝，咁佢嘅科技咧就好 steampunk 嘅，佢係用 gas， 甚至乎咧佢哋嗰啲士兵咧都係背脊孭一個同進擊的巨人幾乎係一樣樣咁樣嘅嘢喺背脊度推動佢哋嗰啲槍嘅。 係，咁呢套嘢都有咁似，因為其實個監督都係做死亡筆記啊，罪惡皇冠啊，同進擊巨人嗰條友嚟嘅。 怪得啦，因為呢個女主角咧，我見到佢唱歌嗰陣咧。佢後尾就冇著嗰套咁嘅短切切和服㗎喇，佢換咗套呢直情係一套軍服，跟住佢就唔係揸雙劍，就揸雙槍，咁跳嚟跳去，雖然佢又冇嗰啲飛索嘅，但佢跳嚟跳去咁打嗰啲喪屍，其實根本都係進擊巨人嗰種感覺嚟嘅，其實咁佢就當然我肯定佢係有玩咗呢啲其中一個元素㗎喇，進擊巨人係，咁佢就加埋有個戰鬥列車啦，咁佢哋啲人後尾就上曬呢架車，即係佢個城後尾俾人攻陷嘅時候，佢所有人就上曬嗰個甲鐵城，咁即係今集出現嗰啲人物呢，即係唔死嗰啲呢，都會後來嘅上佢車囉，即係你當好似高達咁啦，第一 集咁最特別係男主角第一集已經俾撕咬咗， 係啦，咁點算呢？明明唔係俾撕咬要自殺咁樣，佢裏面好得意就係冇得醫，咁佢呢就有個裝置係咩？其實是個炸彈嚟，咁就最緊要就黐落個心口度， 自殺擺個心臟嗰爆， 炸爆咗個心臟。點解咧？因為佢呢種喪屍咧，就同我哋平時嗰啲有個設定就唔同，佢就唔知咩有個會發光同咩好多好似啲好硬嘅筋咁嘅嘢保護住個心臟嘅。咁就你平時係用似乎用咩方法都打唔穿個心臟，咁所以就好似係不即係打唔死咁嘅嚇。平時嚇，即係以佢哋而家對嗰啲嘢嘅認識就打唔到啦。OK， 幾乎啦 ，OK， 係啊， 咁所以就男主角就係一個嗰啲點講 工匠嚟啊嘛，佢話係蒸汽工匠， 平時就整嗰架整嗰啲嘢整機器，咁佢就發明緊一支勁嘅氣槍，就可以打穿嘅，即係勁到 佢釘槍嚟啊嘛，佢嗰支 係釘槍，佢打穿嗰啲喪屍，咁初就唔成功，後屘個 friend 提佢唔知咩加啲火藥啊咩，咁總之後屘佢就 work 嘅最後係。咁但係呢佢就最尾俾獅咬到啊佢都。咁竟然就用咗好奇特嘅方法就勒住晒自己，就唔知點解後尾嗰啲獅毒呢就退喎自動。係啦。咁到底呢個係一個特殊方法啦，定係佢個主角其實都唔係正常人呢，咁我就唔清楚啦。 正常佢話啲毒走唔到個頭就唔會變㗎嘛。咁但係正常佢就算搵佢，我見到佢喺度燒紅咗啲鐵定唔知咩擺落傷口度，跟住之後再搵啲鐵打釘咁樣釘落去嗰啲鐵咁裝咗個膊头位，跟住再搵條皮帶咁樣，跟住搵蒸汽機拉條皮帶勒條頸呢，有本事可以截到早啲毒呢就正常冇可能囉。 咁我懷疑佢本身都係有啲古怪㗎 喇。咁我見唔到㗎，咁但係之前睇嗰啲預告呢，佢之後個身都係咁樣㗎，即係佢會喺個膊頭打啲釘嗰鐵呢一路都係帶住㗎之後就。 哦，即係佢啲毒一路喺個身度意思。 有機會啦，如果冇事應該佢會拆返啲鐵怪㗎，佢繼續綁住啲皮帶台啲鐵喺身，應該係裝住㗎以後都。 咁佢就可能一路再研究呢啲嘢啦，之後可能有啲關係嘅，係啦。咁而呢個女主角係更勁啦，你初以為靚妹咁啦，咁跟住但係後尾佢竟然呢係一個人可以，即係佢就嗰啲木劇，唔知係咪木呀，對呢個劇呀，有個浪 浪㗎。但係因為有人啦，有刀咁樣，跟住一衝埋嚟，佢可以一個 旋風腿咁樣一踢，跟住隻獅個頭俾佢踢到斷咗。 咁但係如果佢原來都係同正常喪屍個頭係弱點，點解佢哋平時唔敢做咧？ 唔知點解話佢好堅硬打唔到，佢平時用嗰啲蒸汽槍都係打爛佢個身嘅，真係咁。 即整唔爛佢個頭嘅都。 唔係佢可以啲肉咁打爆嘅，我唔知點啊。但係好似佢哋話咁耐係打唔到佢心臟嘛。即如果我諗佢如果打爛啲手腳，但係喐唔到嘅話都可以嘅，即係但係唔可以。即咁容易打得死佢咯，佢意思我。 但系佢斩咗嗰只狮个头，嗰只狮就攞低咗喎。 系啊，就唔知点解咁。 唔知点解啦，最好笑佢跟住个对脚插咗喺个木条，个佢咧喺嗰啲鸟居啊，佢喺好多好多好多块啊，佢一踢完插咗落个侧边个块，佢掹唔翻只鞋出嚟。 系啊， 佢拖鞋嚟噶嘛，其实佢木屐好笑啊。 系啊，咁啊第一集咪完啦，咁但系呢套嘢出现好多特权阶级啊，因为。 啊！呢套犀利啊，充滿特權嘅一套好有啟示嘅動畫，好啱我哋今個禮拜香港睇啊！ 嚇，咁佢一開頭本身佢嗰度，因為咧佢架車嚟到咧，咁佢啲人咧就要全部除衫驗下睇有冇咬傷嘅，因為話要佢哋嘅規例咧就係睇下有冇傷口俾佢咬過，又要温衫，即係如果要有傷口係咩咧就温三日，咁睇下會唔會變絲嘅。 無論男女都要剝光住。 係啦。咁嚟嗰個女主角呢就 即係佢有睇啦係咪你以為 嘅。以為有嘢睇啦咁但係佢有任務在身咁咪同埋佢嗰個跟住嗰個隨從嗰啲全部唔使驗有特權嘅。 有個好似和尚咁樣你話嘅。入和尚嗰啲。 佢最有個隨從跟住佢但係佢之後後尾都俾啲屍咬到佢都係自殺死嘅要。咁但係佢嚟到嗰陣時同個女主角就有特權唔使驗就走得嘅。 即係唔使經過呢個咩安檢。 安檢啊唔使啊直接入禁區可以。 系啦，咁有條友出嚟話呢個我嘅朋友噶嘛，同嗰個士兵講。 係啊，我客人嚟噶呢個係。係啦。咁另外咧，咁佢嗰度啲另外要剝衫驗嗰啲咧，跟住佢發覺好似有傷口，啲武士見到佢之後咧，就唔問理由咁啊，想開槍對死，即係打死佢啊。 阿男主話嘗試出嚟阻止。 嚇嚇。咁但係好可惜咁樣，都係話多口嘛，俾人圍毆啊，佢都係。 係啦。咁但係個女主角已經講得好特別㗎啦都係有啲咁嘅咁但個女主角暫時又冇話好同個男主角一齊佢就真係同佢傾過偈㗎就真係個監牢。 覺得佢古怪嘅同佢講嘢但係啲屍嚟到都係撇嘅。都冇理到佢嘅。個男主角係自己有啲。 用自己嘅方法。 係呀跟住之後整開個鎖子走佢嘅都係。 如果唔係可能都死咗 呀。都冇人理佢嘅其實正常。 係啦。 咁啊係啦總之就佢本身跟住我冇事即係頭先講我呢最尾都係俾佢打死咗啦懷疑係試過咁點死咗之後唔係啦咁但係個男主角話佢哋話佢恐懼冇人性啊咁鬧佢哋嗰啲跟住我成即係佢呢個城主啊你當呢個車站嗰個城主話佢哋冇事保護佢哋嘅因為即係類似又有特權階級咁啦。 阿梁特啊嘛叫做。 哈哈即系谂起个城堡之后，又系佢啊！即刻走去车度，跟住话想放信号，叫个女嚟埋啊！ 好撇先，系如果唔 OK 就叫埋佢个女，就唔好叫佢妈喎。 吓冇啊，系啊， 唔好叫佢妈，系啦，千祈唔好叫埋我妈，唔好叫埋佢妈嚟。 系佢个妈麻烦嘅，因为 妈留翻屋企，系咪？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冇办法呢样嘢。 有最多叫埋个女好啦。咁呢度真系咁嘅。系啊，自己走先喎，阿梁特啊，有事啊，呢套戏我讲到戏啊，我讲啊， 咁啊，系啊，讲翻个作画就 O K 嘅，同埋气氛呢度第一集就好似电影咁，好强嘅。 喂，直情我初睇个预告啊，我以为呢度系戏嚟噶，净系， 嗯， 系啊，个完成度就系电影嘅完成度啊，系啊。 咁呢套嘢就唔係改編佢原創嘅咁所以有好多進擊的巨人嘅影子嘅本身就。 同卡通嘅元素喺神學鐵道都有少少嘅要追返架車。係呀。咁設定上亦都係幾特別。咁我覺得應該好過呢、這個師姐師帝國嘅。如果大家都玩喪屍就。 唔係睇下佢個氣氛保持到唔到啦最緊要就唔好下集就上架車之後做埋啲無聊嘢啦佢哋。 係呀。批下蘋果批下薯仔呀咁 樣。咁啊係啦咁頭先講話又係好似頭先嗰套雙性陰陽師咁啊其實有少少。 有好多位置都似但呢度呢就做得好好多囉。所以就你睇到嗰個唔同嘅人拍呢喺同一啲劇情啊同嗰啲位啊個處理係唔同啊。 就令到套戲好唔好睇啦，就係咁啦。雖然個故事其實係好有好多位置嘅， 就係、是、一男一女，跟住之後就係兩個打咁樣啦。 條女超好打，係啊， 哈 哈，係啊，條女打曬嘅，其實你睇之後都係啊， 嗯， 係啊，咁條仔都係有啲決志啊啲咁嘅成分嘅嚇， 哈 哈，咁啊，當然啦，呢、這個女主角呢、這個一身嚇。如此啦，吸血機美籍咁嘅造型咧，好快就冇噶啦，應該。我諗唔過唔多兩集，佢就著全套軍服啊，冇肉體噶啦。 啊，即係啲人話觸控啊嘛，今集係。 我直情係啦，係啦，直情係。 係出呢個旋風腿嗰陣時係觸控啊嘛。 由頭到尾都係啦，好強調嗰只腳啊。 嗯。 佢襪都。 咁頭好怪啊！佢打之前要將條頸個絲帶開喎。 唔知點解嘅，佢後屘就算著咗軍服之後都係咁嘅。 吓吓， 系啊， 佢变用模式咁个要遮住， 唔系佢成掹完之后只眼着光噶，大佬几多人惊啊，大佬 系啊，即系佢变身嘅手势， 做咩嘅？唔知佢做咩嘅？系啊，冇暂时冇解释，系即系佢嘅能力系咪封印住咧？平时咁样 吓，平时做女嗰阵时绑住条丝带，一战斗模式嗰阵时就除咗。 下次试下用底裤得唔得？咁呢个丝带呢样嘢都好吸血机美食啦，系嘛？ 嗯， 咁我覺得佢就今次係好成功咗好多種元素撈埋一齊啦，咁同埋有美術本呈現風格嘅即係嘅樣呢個就好耐冇睇啦，講真。 唔係畫成咁冇啊，之前啲變曬嘅畫到。 係之前就算佢做人設，但係套卡通入面畫完出嚟唔似。 畫完唔係我啲樣嚟嘅。 係個樣，咁今次就咦竟然好刻意去做翻，咁就以後嘅集數 keep 唔 keep 到唔知道，但係起碼我都覺得係哇，即係久違咗嘅一個人設啦，係啦，即係起碼。以前嚟講咧，除咗呢、這個阿、安然良和，我都好正啦，做人設啦。咁跟住又到阿美樹本誠義，我又覺得好正喎。咁跟住咗好耐，我都覺得，哎呀，開始越嚟越唔得啦，開始啲其他嗰啲人設嚇。 唔係，因為而家本身走興嗰啲唔係呢啲樣嘛，最大問題。 唔係呢啲樣咯，係咯，即係佢呢啲樣咧，其實係有啲介乎卡通同人樣之間。佢啱啱出咗個位嘅，即係佢又唔係好人嘅，但係咧，佢又比起平時枕大眼公仔，佢啲眼其實唔係好大嘅啫嘛。你睇你諗啊，係咪？唔算好大嘅，但係咧，佢又有翻少少嗰種感覺，有啲即係又有啲少女漫畫，即係佢係好平衡到幾樣嘢嘅。同埋最緊要就係你覺得嗰啲係靚女嘅，嗰啲女係有種魅力喺度嘅，係佢 冇啊！而家啲冇辦法，而家係興嗰啲公仔樣啊嘛。 公仔係啦，直情一睇話呢個成 figure 嚟嘅。 而家係傾公仔樣啊，因為佢出公仔容易嘛，其實即係佢畫出嚟已經可以直接出公仔喎。 日本呈現嗰啲公嗰啲樣翻嚟，你出公仔好難出得靚。 出唔到啊！你係做唔到個樣出嚟。 係好怪個樣出完之後，佢畫嗰陣好靚喎。 係啊，你出唔到啲咁人嗰啲公仔， 你 係 會中意嗰個嗰、那個。 係啊，唔係你冇講話，其實冇講話即係呢阿美少本呈現啦。就算近時高田明美佢出公仔都出唔到嘅樣、 哦。高田明美就出公仔唔。唔係咁好睇，佢畫 出係啊，出唔到啊，畫出嚟靚，但係佢出公仔唔得嘅，唔知點解。 出公仔個樣怪怪地嘅。 係啊，就算而家佢出翻啊，行路啊，女主角啊，佢哋有啲公仔咧，啲樣係唔似嘅。就算近時手辦嗰啲都係唔似嘅。 佢唔係唔似，佢係即係 3D 化咗，佢係嗰個樣，但係出唔到嗰種魅力出嚟嘅。 係做唔到喎、啊，你係覺得係爭少少，係唔同佢畫出嚟嗰個樣嘅，做出嚟。 即係你睇佢哋出咗咁多次阿林明明啊，點解扁面嘅出幾多？ 整唔到呢樣 本色嘅咩？我唔知道。 你本身而家係即係而家啲娃娃樣嗰啲就可以出到錢。 冇錯。你就算高達嗰啲人樣都係啦，你出個公仔咧，你出極都唔覺得靚㗎。 嗯。 咪等你畫出嚟靚喎。 嗯。 畫出嚟 OK 喎，係咪？ 係呢啲係難出，所以而家啲布啊，而家係全部係娃娃樣嘅。 其實佢嗰個係好畫風去得好緊要，即係佢係個畫風令到你覺得靚咯。你立體化咧，其實可能真係佢唔係咁易嘅，真係唔係咁易，難掌握好多嘅。係啊，咁啊蘇花都冇話做得非常出色嘅公仔咯，係咯係咯。咁啊，所以但係喺動畫入邊我唔理佢啦。咁個動畫係 two D 噶嘛，咁佢可以表現到一種魅力出嚟，呢、這個就係。是佢哋獨有嘅咯，咁所以我覺得呢套又咪真係今次個完成度好高啊！第一集淨係劇場版嘅質素啊，大家一定要睇下呢套《甲鐵城的》，佢叫咩？佢譯做中文叫卡巴內利啊，係 啊， 咁其實所謂卡巴內利就係佢叫嗰啲詩嗰啲佢個叫法嚟嘅，即係其實卡巴內利啲詩咁佢咁叫，我唔知咩意思喎，係啊， 係啊，唔知解佢音係譯出嚟， 英文嘅嚇，唔知點解，所以佢可能咁啊，真係唔係古代嚟都唔定嘅嚇。 嚇唔知啊 ？Anyway。系啦，咁喺度充滿特權嚇，特事特辦嘅一套作品。 即系冇事阶级啊！ 喂，即系又冇事阶级喎， 有 啲有分下人啊，同埋普通市民啊嘛， 系 冇事嗰啲。 其实你话嗰啲所谓冇事，只系普通士兵嘅，唔系佢唔好高级嘅，但系佢都 系啊，冇高级啊，但系佢已经比正常啲佢哋啲工，即系你当工兵啊，其实男主角佢啲工匠。 唔系，其实佢唔系工兵，佢系工匠啫。你嗰时系冇工兵嘅。工兵都系士兵嚟嘅，如果现时嘅军事体系，佢就冇。 而家系啦，佢嗰阵时冇啊。 系兵嚟噶，佢净系工匠嚟嘅啫。我睇佢字幕啊。 嗯。 即系搵个装修佬咁，搵个整车佬咁啫嘛。佢唔系士兵嚟嘅。 嗯。 佢唔系士兵嚟，佢唔系算入咗伍噶，所以佢冇嘅，佢哋冇特权，佢同佢系平民咯。咁所以佢哋死都无妨。 佢啲武士话杀佢哋就杀佢哋，完全 系啦系啦系啦， 得噶系。 咁而呢啲咁嘅特权阶级咧，系一层一层嘅。 嗯， 咁当然个城主就最高啦，个城主个女又好高啦，系咪？咁所以呢啲就系咪啊？系咪？ 系个女主角呢个特使咧又高啊， 特首夫人系嘛？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啊？咁咁样啦，咁所以呢套大家睇应该好有 feel 嘅，喺今时今日香港睇到系啦，系啦。咁啊，当然咧，你现实度好难揾到啊，吸血机美食咁样咁嘅嘢嘅。 唔系，咁系咪讲另一套嘅？ 都系讲另一套啦。咁仲有一套呢，就阿馬仔未有時間睇啦，咁我為我交代少啫，好得意呀，佢係冇漢字嘅個名字，就咁叫做 Kuromu Kuro 咁樣嘅， 嗯， 即係咩鬼嚟呀咁樣，咁佢中文就鑑粗呢，就譯做黑色圍鞋呀，有啲譯做，或者就咁簡稱做黑鞋，我出以為一對鞋嚟嘅，我唔係絲鞋個鞋，呢個咩鬼嚟呀，鬼氣，唔係機械人片嚟嘅， 嗯， 係呀， 幾大呀機械人嚟。 佢個機人唔係好大，但係呢佢啲力量都即係又係啲奇怪力量嘅。咁佢都係高達咁上下㗎啫，都係18米十咁上下㗎啫。咁咪最緊要就係第一集都未出㗎。 嗯。 第一集都係出咗啲量產機㗎，你睇過。 有戰吉姆啊。 你睇過一套機人片係先出咗量產機都未出主角機㗎咩？ 喔，咁而家著甲嗰啲人就有嘅。 唔係，如果你睇高達就依家啲高達就當然有機會啦，因為你高達嘅世界已經係有吉姆啊，你知係咩啊嘛？咁如果你個新嘅作品會唔會啲量產機出曬場？唔係，仲要啲量產機竟然有能力打低啲敵人嘅，唔係廢喎。咁我都唔知佢出隻主角做咩啦。之後 ，OK， 咁其實佢簡單講啦，呢套嘢大致上係關於咩嘅咧？就係佢話咧，佢哋起個水壩嗰陣咧，嗰唔知叫黑咩水壩，唔記得個名都有個黑字嘅。咁啊，水坝起嗰阵就发现一个遗迹，咁就原来咧以前咧啊啲古文明咧都有机械人嘅，咁但系嗰啲机械人系好机械人嘅，即系机械人意思即系好机器噶， 系 唔系我哋平时睇嗰啲添啊，比嗰啲更加机械噶，即系你觉得系直情系现实嘅讲机械人嗰啲咁怪嘅啲样系啊，唔系话靓嗰啲噶，咁但系佢哋用剑嘅，但系啲剑又唔知咩又有光嘅，咁所以佢初就已经影就去古代打嘅，咁佢就地下就死咗啲又系好似头先嗰啲甲铁城咁，系啲古装嘅士兵嘅。咁其实佢又唔系咁古嘅，我觉得佢咪又系啲莫古时代咁嘅样咯。咁但系佢又讲到古文明，即系古文明应该再上嗰个文明啦。咁我唔清楚啦。原来佢就掘到一嚿咁嘅嘢出嚟咧，就系佢个正男主角就又未出场嘅，一嚿四方盒咁嘅嘢，即系嗰个四方好大噶，即系可以装人入去咁大嘅。初初唔知系乜嚟嘅，咁佢就基于呢个技术咧，佢哋就成立咗一个水坝咧，成立咗一个咁嘅遗迹研究嘅所咁样。咁呢个女主角个妈就系嗰度所长嚟嘅，即系啲好女性化嘅呢度啲嘢吓。咁佢后屘啲机械人都系两个人揸嘅，其实一前一后好似佢嗰咩钢铁人机啊， 嗯， 即系好似两条友，一个前一个后，后边嗰个坐高啲咁啦，两个人揸嘅。咁佢又冇話一定要一男一女嘅，即係兩個人啦。咁後尾呢，如果你睇啲預告就知道個女仔係要同嗰個喺個盒入面嗰個嘅古代人嘅呢、這個男主角呢，即係好似個武士咁嘅，即係嗰啲日本武士咁嘅。咁呢個人就揸機嘅。咁呢度就未出場嘅。咁就講個女仔去嗰個瀑布實驗室嗰度就搵佢媽呢，就遇到嗰啲敵人出現啦，終於咁啲、啊、人就好似隕石咁跌嚟嘅。佢就唔知分開一嚿就分開咗好多嚿啦。咁其中一嚿跌咗個佢個瀑布附近。咁原來係個機械嚟嘅。即係都係機械嘅喎，唔係怪獸嚟嘅喎。咁但係咧，嗰啲人跟住佢又派咗有啲細隻，就係人咁大嘅啦，你當2米咁啦，有啲細嘅機械人仔嘅喎，機械怪啦嚇。咁你當好似戰隊咁樣，即係有啲激兵咁。咁佢就出嚟殺人喎，見人就殺。咁其實佢嗰啲聯軍佢哋都有啲強化甲咁啦，你當又係。咁但係就完全唔夠打。咁後屘嗰個女咧就無意中咧就發動咗嗰嚿咁嘅四方盒啊，咁啊跌，即係唔係做乜嘅，唔係有機械走咗跌咗嗰個男主角出嚟咧就冇著褲嘅，即係光脱脱咁。咁但係佢唔知點解見到呢個女主角就叫做公主喎，我唔知點解喎。 咁佢都唔知點解嘅啫。咁所以跟住佢就幫佢打低咗嗰啲走入嚟嗰啲，即係嗰啲細只嗰啲機嗰啲機仔啦。咁出邊咧，佢哋就派咗兩隻好似吉姆咁嘅嘢出去應戰，咁啊打就大嗰只。咁竟然嗰初邊有一打，梗係最尾要出隻主角機啊？唔係喎，竟然嗰兩隻最尾合力咧，竟然真係打低嗰隻大大機械人喎，大怪喎。咁佢仲要好得意就係咧，原來呢啲咁嘅所謂機械人咧，竟然你批佢啲手腳啊，插佢咧，佢係飆血嘅。 嗯， 我都唔明點解嘅。系啦，咁總之就兩邊嘅人有人打，出邊就機人打，咁最尾就叫暫時叫第一集就過去咗，咁啊未知發生咩事咁嘅，系啦，咁佢又係勁抄咗好多套唔同嘅 Eva 啊、高達啊，乜都有啲嘅，系乜都有啲。咁但係如果大家即係今季想睇下機人咧，咁啊呢套啊都算係算係唯一嘅選擇啦，已經。 叫係喎， 即係好少機械。今季嚟講好似冇啦，係啦，咁啊睇下又無妨嘅，咁佢又唔差嘅喎，啲作畫又。 嗯， 系喎，不過佢就比較 typical 嗰啲女仔樣咁嗰啲咁咯，即係大眼公仔咁咯。但佢畫得 OK 噶，佢畫得 OK 噶套嘢係啊。咁啊啲機械人就係 CG 整嘅，好多都。 嗯， 係啦係啦，咁啊但係佢又當然都係 2D render 嗰種啦，咁啊 OK 嘅，睇下 OK 嘅，係啦暫時。咁啊介紹咗俾大家先，係叫唯一暫時見到唯一一套機械人嘅作品。咁啊其他嗰啲新番就唔講住啦，因為有好多嘢啲古怪啊、查案啊、古靈精怪乜都有嘅，係啦。咁嗰啲我哋未睇啦，系啦。 讲多套啊，两句搞掂啊。 系，仲有第二套？ 喂，讲多套啊，讲租咗啊，第四部啊，啲、 哦、 微动画，微动画课咁啊，做咗两集噶啦都。咁啊，其实啲样就变咗美型咗好多，咁其实就都系个故事继续落去啦。咁成太郎开头都有嘅，继续呢度。 哦。 咁啊，但系都系讲啊，东方仗助咁啊。出嚟咁啊！但系佢呢套即系如果个古仔又比较查案式，同埋开头就冇话即刻出个大敌人咁嘅，即系都系对嗰啲即系逐个逐个咁有啲替身使者出嚟打咁样打到咁上下嘅，先有真正今次个对手出嘅啫。之后 你话呢一辑反而最出名系另一个角色啊嘛，唔系个主角啊嘛。 你话我画家嘛？ 揭珠嗰个 系， 咁叫咩话？叫做咩？ 好似个名好似系我唔记得清楚，成日醒唔起系岸边 系咯， 澳半啊，好似点咩？我唔记得咗。 系啊系啊系啊， 吓、啊、即系天国之门啊嘛，佢个替身。 岸边定路边啊？ 啊唔知啊，岸边啊，好似系 差唔多。你话系啊即系作者自己嘅投射嚟噶嘛？你话其实嗰个系 系 系咯， 佢系个漫画家啊嘛，啲画界啊嘛，自己。 自己的投射嘛，所以那個反而成日他自己就很喜歡畫的嘛，但其實原來不是主角來的，大家不要搞錯，今集主角不是這個，即是他的 friend 算了，算不算呢？ 是他的 friend 來的，其中一個同伴， 其中一個同伴主角就不是這個來的，反而 不是， 是的，有興趣看，因為這一輯是從未動畫化過的，是不是呢？據我所知 是的，未動畫化過 的，即以前是成太郎的勁多動畫化，但是這 他做了幾次啊，成太郎 就，因為事實上也都我都覺得是最型和最最格鬥 feel， 因為佢嗰啲全部都係打嘅，佢嗰啲。 唔係呢套咧係查嘢多，佢成日撞啲唔同嗰啲替身士咧，跟住係查緊嗰個人做乜嘢。 同埋唔係人形嘅，好多都。 係啊，全部都唔係人形嘅，即係佢唔係就咁用拳頭打嘅，佢有啲好怪嘅啲人全部。 係啦，就用腦多，反而大家仲要諗解。 有時佢呢度有得打啲替身就老鼠嚟嘅之後。 係啦，好奇怪嘅咁。 奇怪好多唔同嗰啲啊，係啊，咁啊，如果你。即系中意睇啲奇怪怪嗰啲咁 ，Jojo 嗰啲都 OK 嘅呢套。 系啊，即系 Jojo 其实系 sell 呢样噶嘛。咁但系如果你啲人都系仲，只不过中意睇翻即系疑似格斗式咁嗰种就，就可能就未必中意，系咯。 吓、啊，因为佢呢度有好多都系佢知道个特性之后点样破啊啲咁啊，系呢部第四部系比较玩呢啲 嘅。解嘅讲就唔系啪啪啪啪啪啪咁啊，白金之星啊系咁快咁个打唔系咁嘅。 唔系打唔到嘅，佢呢度嗰啲全部都 得。 系啊，唔打你入咗落去佢嗰、那个，即系佢嗰样嘢特性度，你就咁打系唔打得嘅。有时即系有时个真身成日唔喺度嘅，因为佢呢啲。 系啦，咁就要谂解嘅。咁啊呢个就可能呢一辑嘅特征啦。 吓、啊，同埋最唔同就系佢而家啲人系微型咗好多嘅呢度。 系，即系唔系以前咁样画到咁粗？ 唔系成太郎嗰个样，唔系好似啲番长嗰啲嗰时系点嘅？灰蓝战嗰啲咁嘅样唔系嘅。 咁呢度画翻成太郎都美型啲 咧？系啊，直头系啊，变咗个样。 成太郎都美型咗嘅，系啊。 系啊，冇，但系啲人冇之前咁大只嘅。 哦，我冇咁大只 ，OK。 即係佢大得嚟瘦啲嘅啲人，唔係好似近時咁、哦、即係畫到成身啲肌肉咁樣好大隻咁樣、啊、大隻咁大嚿都唔係嘅。 覺得阿成太郎只不過阿健次郎過咗第二個錄影廠做另一個角色。不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仲唔係阿健次郎？ 係而家唔係啊！而家呢個作畫係唔係？ 呢、這個唔同咗嘅，係啊， 完全唔同嘅。 咁大家睇下啦，咁即係聽講話佢哋會一輯一輯真係會想繼續畫落去喎。 唔係，如果佢繼續咁啊，出埋第五部又攞。 係啊，即係想個起碼個計劃係咁做落去嘅，咁啊，終於做到一個咧係純美動畫化嘅，即係一個一輯啦。 其實咩啊？係啊 ，OK 嘅，不過係咯，睇下應該 OK 嘅。佢一路落嚟都佢因為本身其實佢租做一路都有翻咁上下嘅啲 fans 佢話故事㗎，佢 sell 故事㗎，真係係。 嚇、啊、咁你話係得呢一套轉主角嘅佢而家做喎？ 哦，係 Jojo 啊，係 Jojo 好特別就係、是、咧，以前啲作品咧，你一咩玩咩第二代江湖係咩死緊㗎嘛？你龍珠唔得啦，係咪？ 係係係。 華英雄都唔得啦，好多證明都唔得㗎。誒、欸，竟然呢套又唔係喎，佢不斷每一輯轉主角，當然佢又話係有。唔係咁親屬關係啊，咁龍珠都有㗎，咁啊唔犯冇咩？唔受㗎喎、啊，阿華劍雄嘅，佢話華英雄個仔都唔受㗎，好多都試過唔 work 㗎喎， 啲富二代唔得㗎嘛，全部。 咁但係咧呢套咧就唯一係佢可以不斷轉主角啦，係咯。唔理佢。 雖然你話可能啲受歡迎程度之後冇咁高，但係起碼始終都繼續有個名喎。 係啊，咁可能始終佢係賣橋啊，唔係話賣，唔係佢真係唔係齋打啊，事實上佢唔係賣齋打嘅。咁所以嗰啲橋仲係夠怪呀，夠諗到啲新嘅超能力，即係佢點樣去入在佢有啲新嘅替身能力呀嗰啲咁。咁你係幾過癮喎，如果你鍾意嘅係的確係係囉。咁同埋當然佢賣另一樣就個畫風啦，鍾意嘅人覺得好靚呀，係囉。但係我覺得好怪呀，啲人好似斷咗骨咁嘅扭到。 喔，而家佢嗰啲係好怪啲。仔咧又有少少乸型，啲女又好男人嘅，唔知噶嘛都 係啊係啊，好怪嘅，我有啲真係好怪嘅感覺，咁就中意人好中意嘅。其實佢最得意就係呢個作者咧，好多鬼都好中意㗎。係 啊， 其實佢喺法國咧 ，Jojo 係非常嘅受歡迎㗎。係啊， 佢啲畫係其實啲人啲鬼佬中意佢啲畫， 超中意啊！好多鬼佬嘅大家好崇拜漫畫家，調翻轉佢哋係好崇拜啊，女木飛女燕。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女木飛女賢 方是 方木飛女賢 方木是是 是好多那班已經是很出名的是不是美國漫畫家他們的偶像就是他你信不信啊 不是他那些畫不知道是喜歡是 就是他的畫是啊是啊是啊所以他很犀利的所以大家看看是啊即是如果你動畫化了就入口一點的一定因為你一來 哦啲人沒有扭得那麼厲害 啊 啲人冇扭曲得咁勁啊，唔會斷手斷腳咁啊扭。 個故事推進都快啲係咪？咁啊，小個動畫一集講多好多嘢，咁啊容易去消化啲嘅，亦都係咪？咁啊、嗯，大家睇下呢一個動畫版嘅《Jojo》第四輯啦。咁另外係咪仲話高達嘅分咗煲都好似做埋最後一集啦？ 係第四集啊，仲係 講埋佢啦，快啲。 哦，呢、這個其實都係照膽，最尾係阿高達竟然係因為大家兩敗俱傷之下。趙軍竟然有增援，跟住之後將全部聯邦軍佢哋嘅主角全部變曬戰俘。 哦， 係啊。咁如果你講嘅話，其實冇分輸贏嘅。咁但係其實即係打起上嚟，大家都 勢均力敵 嘅，即係打中對方嘅。咁本身大就即係揸鼓好似好少少啦，避嗰陣時唔會撞到牆咯，即係高達避嗰陣時唔會撞到牆咯。 咁點解個男主角都承認係佢輸咧？ 我唔知點解喎，其實因為可能佢感覺上係即係佢覺得打佢唔贏，即係揸鼓可能當自己輸喎。因為其實都兩邊一齊臨尾爆頭跟住爆斬，兩部機都即係半位狀態啦。咁但係又未咩嘅，都冇事個人，咁係最尾變咗俘虜嘅佢。 嗯， 係啊，咁佢見到，因為好似佢見到對方嗰邊。即係阿趙軍啊，主角嗰邊啲手腳全部殘廢啊，話咁變咗殘廢都用呢個身體都可以同佢打到勢均力敵咁當自己輸咗啩？ 佢唔係就係因為殘廢所以先至犀利咩？先可以？ 唔係佢唔知道呢樣嘢嘛，係得 神經連動所以勁啊嘛。 係佢臨尾先知啊嘛。 唔係調翻轉佢係就咁揸部高達，竟然可以同佢打先勁咩？ 嚇、啊！咁冇啊，佢話縮定咗最尾，跟住因為佢呢度係一年戰爭篇咁啊，完咗啦最尾。 咁但係其實佢會唔會繼續呢？即係 有再之後的嘛應該。 是啊，古仔繼續有啊，但係佢去動畫版好似就冇講話繼續啊， 暫時告一段落先啦，係啊。 係啊，一年戰爭應該講完呢度就冇啦。 即係有冇機會繼續有嘅，係啊，即係可能啲玩具賣得啊，咪繼續咯，係咪先？ 咁啊，睇下之後可能會再次動畫化啊。 啲玩具好似都 OK 喎，係咯，啲模型都幾 buy 喎，啲人都。 O K 嘅佢呢套就咁佢都佢呢個戰鬥都好勁嘅，即係高達係咁即係打嗰時係咁爆炸咁樣，跟住之後同埋啲裝甲褪翻開咁 O K 嘅佢啲作畫咗。 今集應該好好睇係咪？因為我未睇啊，我未睇啊。 哦，都係都係咁打啦，咁係啊。 但係會唔會今集係打多咧？打得多。 其實因為本身佢係。其實我覺得佢上集今集其實佢都盡量將啲文戲啲故仔啲冇乜點做啦。 哦 佢係不斷咁樣打嘅，其實已經。 今集 佢因為套嘢其實好短嘅，縮得。 O K， 咁好睇咯。如果今集咁樣對決打多一集，應該 O K 喎。 O K 啊，不過佢係即係臨尾講佢做咗戰夫之後俾人打住，跟住佢最尾同我即係阿高達咯，我駕駛員，因為咪同阿趙軍咯，我男主角講話同佢縮敵咁樣，跟住完嘅套嘢。 哦，即係佢仲有講咁樣之後嘅，即係俾人捉咗都仲有講。 有，咪俾佢啲士兵圍毆。 哦，咁樣 ，OK， 係啊 ，OK， 咁咪要睇啦，係咪？要睇啦，最尾一集更加係咯。 係，其實係輸咗冇爭換嘅啫。 係，咁啊，係咯。 其實兩邊隻攬都爆啊，其實本身， 嗯， 根本就係 double KO， 兩邊都爆曬，不過爭在人哋趙軍嗰邊有 call 到爭換嚟，咁咪全部立曬啲人做曬。 如果兩邊都冇爭換，佢哋都等死嘅喎。 是啊，正常是啊。 你反而就是因为对面有人增援，起码都即是被人捉咗都执返条命啫，唔係你喺太空度唔捱得几个钟㗎喎。 是啊，啲空气唔够咗佢有讲过。 是啊，咁即係虽然而家係被人捉咗啫，但起码唔使死啫嘛。咁之后就有得再打㗎啦，唔死係咪呢啲。 係正常，如果戰夫捉咗冇理由殺晒佢，正常就除非有问题嘅。 咁佢嗰個時代我見佢哋呀好文明嘅係囉，最多咪揼下佢咁樣嘅啫。 吓唔會斬佢不似人形嘅。 吓即係又斬咗佢啲手腳試機呀攞嘢。 吓唔知呀，但係佢哋而家有講個問題話佢哋如果啲即係個博士即係個女博士呢一日一暈咗佢係即係昏迷咗咗。佢好似話如果係醒返佢哋將啲資料俾返佢本國嘅話就會整好多啲殘廢士兵我驚佢。咁但係因為我冇睇原裝嘅古仔公仔書繼續點樣發展咁樣唔知道佢之後係咪即係有冇繼續開發呢樣嘢。 咪就算有呢啲技術都唔會係普及㗎囉，通常都係咁講㗎啦。 嗯。 即係啲都係特殊部隊呀咁嘅通常都。咪你唔好講呢個呢你根本如果根據電視根本連新類型人部隊都冇普及到啦。 嗯， 系咯，即系讲一年战争嗰阵啦，咪后屘嗰啲都唔系新类型人嚟噶，都系强化人嚟嘅啫嘛。 系强化部队嗰定， 系咯，咁所以变咗其实连呢样都冇去变咗做正规化，咁变咗呢啲更加唔会啦，系咯，系啲实验性质嘅嘢啦，系咯，即系喺佢嘅故事世界系咁啦，永远都唔能够嘅，即系就算连高达咁劲啊，高达最尾都系冇噶，都系冇将佢变咗做即系变咗全部高达都冇啊，系咯， 冇， 都冇，系咯。咁啊 ，anyway， 咁啊，都可以一睇啊呢套 ，OK？ 哇，呢套就如果高達嚟講，正睇嘅， 正啲啦，係咯，好過睇 Unicorn 啦，係嘛？咁 Unicorn 就未知點啦嚇，應該今個禮拜繼續嘅，不過應該一樣嘅啫，係啦。咁至於超時空要塞 Delta 咧，我哋都未等到佢第二集啦，我哋喺錄音前都係啦， 係啊，未有啊， 以為今個禮拜可以笑下佢添就，有冇 啊？冇啊！ 嚇，咁啊，嗰日漏咗頭先，漏咗另一套好好笑嘅，叫《蒙面超人亞馬遜 S》。 哦 第二集啦，終於睇埋，唉，呢度上個禮拜馬仔唔喺度啊嘛，講唔到，不如今日馬仔講埋啊，如何？ 成套嘢最好笑就係佢個路線竟然走係即裝甲啊，比較機械化咁啊啲設計，但係佢要玩係生化， 即係佢個故事橋應該係生化嘅。 因為佢講係亞馬遜細胞侵蝕人體，跟住變咗個怪獸，要需要食，佢好搞笑喎，設定係 食人細胞啊。 要食咗人細胞之後，令到嗰個生物要食蛋白質，人嘅蛋白質咯，一要。 係啊，令到生物食人咯，你咪當喪屍咁咯，係咯。 係啦，咁佢話一醒覺咗咧，就變咗唔可以翻轉頭，一定要食人啊。 係啊，唔係條橋冇問題，條橋冇問題，係啊。 哈哈， 咁但係佢做起上嚟呢套嘢就異常地悶啦。係啦，佢嘥要將一套明明可以你當五個字做完一集嘅嘢拖變四十分鐘啦。係。 明明一集蒙面超人就變咗成個鐘。 啊、差唔多啊，變咗升咗一倍啊，將佢時間要。咁同埋佢啲武術指導異常唔知做咩啦，佢打兩下就趴咗地下懶下懶下，佢成套嘢係識行嘅，我就得嗰隻係咪 Alpha 亞馬遜嗰隻紅色？ 係啦 ，Alpha。另外綠色就叫 Omega。 係啦，即係 Omega 隻嘢係唔知點解竟然拎咗個，佢又冇解釋到點解有條腰帶啦，即係之前唔用腰帶變咧就有口嘅。跟住用個腰帶變就冇口嘅，但係冇口之後佢仲係好想食嘢啊！見到佢樣 子，咁 變咗係咁強姦個對手啊！要好似咁嘅上，係咁強吻佢啊！ 唔知做咩，但佢又冇口喎。 冇口，但係佢係咁啜佢啦，唔知啜咩啊！我見到佢 係啊，唔知做咩嘅係啊。 嚇！咁佢因為本身咧，佢啲人咁機械化，要玩食，即係玩暴走食人咧，咁我異常地唔知佢做乜咯。即係佢次打親咧，都係趴咗個地下度，係咁喺度碌。我以為佢打緊 K 輪喎，我真係我幾想佢拎起嗰隻嘢個屁股之後怒汗推車嘅啫。應該佢係發情交配好啲咯，似過佢係似佢進食咯，我覺得唔似進食嗰隻嘢。 唔係佢似呢個咩個二種係嘛？要交配啊？ 係咯，要繁殖多過似咬佢咯，我覺得唔似咬佢咯，佢冇口咁樣咬佢。 我諗佢個髮相咧係。諗住啲 Eva 咁，雖然佢係著住甲著住嘢都可以食嘅，即係 Eva 食咗隻，即係 Eva 食嗰啲仕途嗰啲，佢都係著住甲噶嘛，係咯。 係咁，但係佢隻亞馬遜 Omega 竟然進化到冇口嚟食嘢，真係叻仔喎！ 即係佢 整個用個屎眼嚟食咯，我覺得佢應該。 即係佢嗰個面罩係用腰帶變嗰個狀態係好似天地雙龍咁，前面係滑捋捋噶嘛，即 係冇咗個口噶嘛， 冇嘢噶，就成支冇口滑捋捋。冇嘢嘅，冇形狀嘅，一塊過嘅咁樣，得兩隻眼咁樣嚇，咁佢點咬人㗎？ 係啦，但係佢又要扮曬好野性咁樣喺度咬喎，咪變咗好似無端喺佢身上嗰係咪打車輪定咩？唔知做咩？ 咁佢嗰啲所謂大切斷咧，而家就變咗，其實好似你話似三一係嘛？側邊嗰三塊嘢，即係 Batman 咁啦，三塊突然間會變好大塊咁樣。即 係佢扭一扭我變身腰帶個電單車嗰個，我都乾之後咧，跟住咧佢個。我旗嗰度突然变大咁啊，将只斩咗两次到啊！ 系啦，其实明明大切断系用爪噶， 系啊， 系咯，咁佢又 要用旗咯，变咗， 变咗用嗰个手侧边即系加二巴咁啦，系啦，即系个刀咁样。 跟住呢度讲阿 Alpha， 我条女喺度讲话，即系叫阿仁咯，好似吓话佢系野生啊嘛，跟住话阿 Omega 系养殖啊嘛，但系我点解佢啲动作系调转嘅？ 啊啲啊，即系反而嗰个绿色嗰只系变咗狂野哦， 嗰只系似野生多啲嗰啲动作。 反而红色嗰只系就蒙面超人， 佢系成套嘢咧，系唯一一只变身着皮套嘅超人咧，或者怪兽咧，系识用两只脚行嘅。我觉得嗰只， 你讲红色嗰只， 红色嗰只啊 Alpha 咯，我亚马逊 Alpha 系唯一一只用两只脚嚟行咯，其余全部咧行。其余啲全部行唔到几嘢就趴咗喺度，我唔知做咩咯。 即好似啲马骝咁啊嘛。 吓唔知啊，佢可以扮到狂野咁过，要趴喺度咁，但系跟住仲有扎特总部队咧，威到一半集第一集，跟住之后佢就全部好似戆居仔咁企喺度， 即 做咩？ 发软蹄噶嘛？呢集就成见到佢哋。 系啊。 企都企唔稳，好。 同埋好搞笑，佢哋啲武器明明上一集都仲有效，可以射到啲怪弹下。即今集好似完全系啲子弹射落去系唔做咩喎？ 冇完全冇用嘅。咁佢又开始有啲队员开始变啦。咁明明佢本来都有个啊，但系有一个就成日变咗怪，话失控要食晒地咁样噶嘛。有一个啊， 系话要进食啊嘛。跟住佢哋好似好受打击咁，佢哋跟住先 睇 翻到咩事。 佢真系有一个俾佢食咗啊！食完嗰只怪又发晒光咪出晒烟咪劲咗个。佢话系 哦，系啊，肚饿就食咗咪劲啲咯。 系咯。即係好明顯呢套又係撈咗啲 Eva 嘅咩類㗎啦，即係食完之後就即係自己咩話咩即係裝咗個咩 S 機關㗎嘛係咪係囉。 咁我唔知啦，咁套戲就實在太過無聊啦。 無聊啦， 即係 因為佢成改曬，你明明亞馬遜就用武術、啊、改造嘅，佢唔係用機器嘅，我驚原本 ,ok? 即係唔係咩啦，咁 佢呢度講係啲細胞嚟嘅，咁但係個樣又唔襯佢。 但係佢呢度變咗係個又係變翻個組織整出嚟啊嘛，即係佢完全係用翻呢個蒙面超人即係初代嗰啲，即係嗰啲啦。咁佢新版都係話係生化嘅啫，係咪 啊？咁係啦，佢又冇解釋到點解用個腰帶變之後勁啲啦。 腰帶又唔知咩來歷，又冇講啊。係 啊，無端有兩條響阿人嗰邊啦，即係響阿法嗰邊啦。 咁明明亞馬遜原本嘅能力唔係應該嚟自個臂環嘅咩？唔係腰帶嘅喎。 呢度個臂環咧就係個組織整出嚟，啲藥咧抑制佢哋，等佢冇變身同埋追蹤器咁嘅功用嘅啫。 主要係追蹤器，係啦。咁啊，搞到 cheap 曬就定，喂，做乜嘢啊？都唔，你都唔係諗住玩呢套嘢就冇玩呢套嘢啦，係嘛？ 佢好似呢套嘢，佢之前好似係咪講話十幾集啊？ 唔知啊，不過好惡頂啊！ 但係佢兩集我已經頂唔順 啦。但係網上好多人讚㗎，最奇怪就係、 是。唔係，其實咧讚嗰啲係開頭，我覺得係睇到佢好似比較成人向咧，佢唔係好中意抽掹抽嘢出嚟嘅。 即係先扯嗰啲怪獸啲內。係 啊，咁佢啲人感覺上好似好暴力、好大人咁樣就讚嘅，但係你其實睇一套嘢，佢做啲嘢咁樣嚟做啊，佢懶大人，但係佢做啲嘢就完全係。抌波中同埋唔得咯个故仔。 咁到底系佢嗰个故事写紧有问题啊？定系嗰啲导演渣咧，拍唔到咧？ 诶，个故事咧，佢写我觉得系即系都唔系咁好啊。不过你唔系话好大问题，但我觉得系拍嗰阵时佢将咁样嚟拍系嘥时间咯。 即系佢拍得衰系主要嘅问题。 系啊，即系如果佢嗰对人唔系咁戆居嘅，跟住同埋佢做嗰阵时啲人可以爽啲，唔好咁抌波中啦。即系佢其实可以三个字做完啲嘢，你唔好做成集啊。 系。 咁會好啲囉，即係如果佢話呢套嘢咪十幾集啊，如果佢縮做變咗可能一半咁五六集搞掂，可能啲速度會快啲囉。 我覺得呢套一集過 OK 㗎喇。 一集過 應該一集過得㗎喇。咪一套戲咁啦，兩個半鐘做完咁咪 OK 囉。 哦係。 即係 呢我唔知點解呢 十分鐘 OK 明明即係佢好似今集咁第二集呢即係奧米加嗰隻綠色呢出嚟打都係幾嘢咁搞掂個對手啦。佢嗰隻明明講到阿紅色阿 Alpha 好似好勁咁，但係點解同開頭嗰隻嘢打咁耐，都等緊佢嚟好似。 佢又好似真係係喎。 唔係，佢就打到等佢嚟咯，打成幾個字未打死條友等佢嚟嘅。 佢好似真係專登㗎喎。 係咯，佢就咁樣喺度等啦。 佢真係專登㗎喎，嗰隻又。係你話紅色就好搞笑，成日拗心口㗎嘛喺度。 係，佢有打拉整個設計，因為個心口有打拉嘛，咁咪成日拗我打拉。 但係佢係鐵嚟㗎喎。 係啊。 咁你佢甲嚟㗎喎大佬。 係啊，唔知做咩都有疤痕㗎佢件甲。 甲有疤痕唔出奇啊 ,Batman 件甲都花晒會唔會拗㗎呢 唔係佢當佢自己個身嚟㗎嘛。 咁咪怪囉到底佢係裝甲嚟定係咩嚟㗎即係佢個造型就好裝甲嘅但係佢又當佢係生化變身咁你真係拗晒頭大佬。 係啊，其實我覺得佢本身佢做啲即係點話動物啲咁樣係啲皮套你當動物咁樣好似會好啲囉佢而家咁硬咁整到 即係你話 black 咁樣佢都係好夾嘅咁但係你話佢係昆蟲嚟㗎嘛係咪先 咁佢啲皮咁你似生物多啲喎 即係昆蟲咁都係外骨架佢外面有夾刀你都仲 ok 咁樣咁佢又唔係咁佢係咩嚟嘅食人魚呀係咩嚟嘅話亞馬遜係 亞馬遜好似係蜥蜴嚟㗎嘛 蜥蜴定食人魚呀你唔知呀 好似蜥蜴嚟㗎嘛 即係總之佢應該係生物嚟㗎啦點都係係咪唔係即係佢唔會係殼有殼㗎係咪係囉唔係硬㗎喎應該係囉唔知呀嗱下一集呢會出現電單車呀唔知又點嚟㗎 唔係其實今集都好多嘢唔知點嚟㗎佢嗰度點會收到風佢知咁邊樣去邊即刻去搵佢好似有人放風俾佢 唔知呀做個電單車又似返啲原本嗰架㗎喎 哦，系你红色嗰架喎， 系咯，反而似翻啲嘅。 喂，即系总言之，佢攞咗个 design， 其实Alpha 就系似狗嗰个嘛。 系似，系转咗红色啫。 系咯，台嗰啲 都 OK， 嗰个造型都仲可以， 嗰个靓啲嘅， 可以嘅。 但系佢好似感觉上佢上咗只奥米加系主角喎，应该。 奥米加个颜色就似以前，但系个样就好怪嘅。佢个胸肌系两嚿四方啊，大佬啊，大佬咩设计嚟啊，大佬。 系，即系你生物整到咁机器啊！ 即係你甲都唔係四方啊大佬我真係未見過四方啊真係算啦唉大家覺得咁好睇就睇啦我呢啲就真係叫做垃圾啊大佬呢啲真係垃圾啊唉有扮嘢真 係。即係其實佢咁樣做仲衰過正常啲蒙面超人我覺得。 咩点你要用蒙面超人嚟对比，你要用之前做过嘅七星侠 X 同埋呢个咸蛋超人 Lexus 啊。 喂，咁佢呢度都系蒙面超人啊嘛。我宁愿低年龄向嗰啲蒙面超人都好睇过呢套啊。即系你唔好，其实啲人呢唔好，我觉得唔好呢，佢扮大人呢做啲好暴力咁样，跟住又话正咁样。其实你睇呢啲咁嘅嘢，本身唔系你应该睇佢个古仔台拍成点，唔关佢个演出。 佢呢套警队咁样嘅战队啊，好明显佢系攞咗啲咸蛋超人嘅元素摆落去噶，即系班队员之间嘅友情定系乜嘢嗰啲咧？ 吓、啊，好婆妈咁。 你以前有冇睇过任何一度蒙面超人有队咁嘅嘢嘅？有队咁嘅防卫队咁嘅嘢嘅？ 唔系佢最多咪有几个队员咁，有啲杂兵咯。如果你话一队人，咪阿卡普图嗰阵时咪一队人。 哦，有队人？ 哦，系啊，佢哋咪卡普图咯，咪有队人咯，佢走去打啲虫啊嘛。 哦，咁嗰啲人冇角色噶嘛？你话嗰啲着到好似个头盔对蒙面超人咁嗰啲？ 哦，唔系，咁佢本身主角佢哋都系我组织啲人，不过佢感觉上佢唔系佢哋。咁多装备就係打佢，搵啲兵就係啲矮兵咁樣拎啲枪到射嘅啫。佢哋一班有似指挥多啲嘅。 如果你整 team 人出嚟，有队人有名有姓，咁呢个係咸蛋超人路线嚟㗎嘛。 嗯。 而咸蛋超人路线已经证明咗俾你睇呢，一玩亲 serious， 即係嗰队人呢平时傻嘅，通常都係傻嘅。傻一熱血啦，佢可以唔傻嘅，但总之都係熱血路线嘅啫。你唔会呢玩佢哋呢，係一玩亲佢哋认真，同埋佢哋其实自己都有时会龙女鸡嘅呢，咁佢呢就係你就係 Lexus 嗰啲㗎嘛。 嗯。 证明咗係失败嘅呢，而家连原谷都唔夠膽再玩，因为已经证明咗係唔得㗎嘛。 嗯。 咁点解你喺度蒙面超人度又再重现一个失败嘅元素呢？而蒙面超人本来又冇呢个元素㗎喎，咁你塞落去做咩呢？ 嗯。 即係呢个就我觉得佢真係咪傻㗎，大佬你呢啲咁嘅特摄片你已经证明咗咁样係唔 work 嘅嘢㗎呢啲。佢又嚟，佢要证明几多次唔 work 先。即係头先讲过啦，你要证明几多次第二代江湖係唔受欢迎，你先满意啊。 唔知道但係继续做嗰啲人。 係佢有好多作品都唔认衰㗎，咪到时又唔 work 啦。唔会即係星矢都唔信㗎，唔信扯㗎，咪奶咗囉，奶咗咪又返嚟又要讲返星矢。喂，即係我唔知佢哋啲编剧大佬。有冇吸收人哋嘅失敗經驗㗎？ 唔係，而家係最大鑊日本嗰、那個，即係佢撈嗰班友咧，佢一做咧，即係感覺上仲衰過你一啲二次創作嗰啲，即係二次我你抄都起碼有翻個型啊！佢本身即係出面佢自己圍內走出嚟，佢已經本身都係抄啊，不過抄其他嘢咁塞內，但係塞到內係完全唔得嗰套嘢。 唔係呢套大佬編嘅小林阿姨啊，大佬係咪啊？咁真系大家好期待噶，最初系啊，点解咁噶咁样 ？Anyway， 咁我就觉得好玩谢咯，原本呢个亚马逊嘅呢样嘢咯，系咯，同埋亚马逊边度使搵嘢变身？佢系喺度嗰条友嗌亚马逊啊，妈妈生咁只眼就着红光就变噶啦嘛， 正常个鼻环咁 啊，系啊，咪即系佢都变嗰下都冇搞嘅，佢都冇影嘅，就影只眼变红色噶嘛。 嗯， 即系呢度咧就无端端系搵条腰带拧嘅，即系好似 A 哥咁样嘅，咁佢 系啊，佢我个少少似嘅，佢嗰个电单车嗰嚿嘢去攞， 用绝招又要拧个腰带，因为佢个商品嚟嘅出咗啦已经 ，OK 嗰条腰带、OK? 啊 ，OK， 同埋我唔知点解个楼会爆炸嘅， 哦，其实佢唔系爆炸，佢只系着火， 系，但系上一次 爆 嗰时只 Alpha 楼嗰条啲人爆开大 嘅，今次冇嘅，今次佢系嘣咁， 大光咯就系今次 着火。着火，咁着火 OK， 爆炸就有少少夸张啦，系啦。 咪上次第一次变系爆炸咁啊嘛。 爆炸系啦，喺个附近啲嘢烂晒嘅。 系啊，咁佢加二百咪有冲击波噶。 佢唔止啊，呢个直情爆炸呢个。 系。 有火嘅就系。 嗯。 咁变咗你，即系佢就有破坏力噶，系咯。 系。 如果你话有冲击波就啦，卡波图我哋全部都有嘅。 我有。 其实 Black 变身佢话如果有人喺佢侧边会死噶嘛，就产生高热噶嘛。 嗯。 即係佢，所以點解佢變完身之後，佢個 噴煙， 佢辣咧，咪好多嗰啲或者有啲 嘢煙 喺度嘅。其實佢就係話佢想，佢咪有一次咪將佢混埋啲人一齊，話你咪即管變身咯，呢班人就會死曬㗎啦咁樣。佢有講過㗎。咁但係佢表現出嚟，佢唔會砰咁樣咯，係嘛？即係我大計神奇女俠之後咧，第一次見到人變身係會爆炸咯。 吓、啊、唔知啊，做一条腰带唔知我哋做咩，我哋食蛋啊！我哋 我呢度睇咧，我都系谂咧，阿神佢啦，唔通点解当年嗰班佢会走咗，即系离开人间咧？ 唔通佢係講佢變身嗰陣炸死曬班 friend 同埋佢條仔，係咪？一轉轉轉轉，砰！跟住嗰個 Travis 都死曬。 唔係，但係呢個新呢個版本咁，我上嚟著三次都變身。 我講少嘅，因為大家睇個電視版成啦，唔係轉轉轉 轉， 跟住會爆炸 啊嘛。 会爆炸噶嘛？砰！系系咪因为咁，所以嗰班人系咁样死嘅？唔系打仗死 嘅。吓、啊，唔系，系啦，都系咁啊。咁呢个亚马逊系 非常差，系啦。 得闲睇下 OK 嘅，唔使 你 追我觉得。佢出完之后望下睇下做乜咯，飞晒中间啲讲废话啲地方。 得闲就睇下啦。同我成日幻想咧，其实嗰条腰带有咩用咧？以前，以前真系冇用噶。 以前我旧嘢咪掹咗出嚟啊？ 唔得噶。 我成日谂，好似个滑轮咧，人哋有啲我嚟做运动嗰啲咁，我求其 掹咗嚟喺前面碌啊， 系咯， 唔止啊，有多样用途啊，嗰侧边嗰两支掹再掹出嚟咧，系可以跳绳啊， 系咯，有跳绳嘅掹出嚟， 嗰条腰带完全系健身器材嘅，本身已经系又计埋血压啦，计埋你啲喂脉搏跑咗几多公里啊，出翻条咁嘅腰带我买啊，健身腰带嚟嘅原来。 唔系佢而家新版咯，佢两条腰带上高有个掣喎，最好笑 上高有个掣，系咩？ 即系佢扭嗰个位嗰度有个掣。 个掣做咩嘅？ 唔知喎、啊，真系。 唔知啊。 佢咪揿一揿佢嚟扭咁，我开车咁 样。系，可能系，可能系。 吓，俾油，俾油咁，好似 A 哥咁啊。 直情 A 哥。 唔系，但系你话其实系咯，话食蛋啫嘛，我哋咪。 吓、啊，食蛋。 咪第一集啊，搵只蛋去坑我，屌大佬！ 第一集嗰个 Alpha 净系食嗰啲新鲜鸡蛋啊，佢食喺条腰带个锯齿位咧，嚟开鸡蛋嘅，我大佬条腰带原来系咁用嘅，真系死 啦！系唔知点解会系啊？冇讲啊，条腰带仲未解开呢个谜啊！ 都系同食嘢有关吓，因为原嗰个佢系攞嚟开蛋。唉，算啦算啦，我都睇到我，唉，真系我突眼都突埋啊！睇到呢套嘢真系， 唔系，即系系咯，即系奥米加嗰个男仔平时嗰个状态似吸咗毒啊啦。 奥米加个人有粒大粒物嗰个啊， 系啊，咪吸咗毒啊。 嗰、那个我搵阿叶念心做都得啊，嗰、那个角色。 唔知佢成日喺度抽搐，唔知做发生咩事啊？叶 念心都有粒物个， 成日喺度不断抽搐，谂咩？成日喺度个脑嗰度谂嗰只。亞馬遜一隻怪喺我鐵籠度暈住喎，點解會變？ 佢成日發惡夢見到嗰隻，係啊，嗰隻佢自己變出嚟嗰隻亞馬遜。 係啊， 你話佢似咩話？你話佢似， 咪、哦、好似啲狐人嗰啲咁咯，仲有啲個精神世界嗰度暈住只 暈只 狗尾狐咁啊， 係有少少，有少少係，唉唔得咧，總之唔得。喂，佢表現得唔得啊？唔係話一條橋啊。 系啊， 条桥冇问题啊，但系哇，佢表现出嚟好差嘅，我都唔识拍咯，仲要简单讲就系咯，啲拇指又好似 我冇打噶，打咩？佢咪去碌嗰啲人， 我 成日见到佢碌。 皮套演员系有功夫底嘅，咁你叫佢踢佢成系 O K， 但系好似佢都冇乜点度， 冇点喐过佢， 佢冇乜点度俾佢啊，系咯。 唔系啊，冇啊，佢就嗱，唔系佢哋咧打咧都系 两条友，你揼我揼你咯，咁嘅咋？ 咪都系冲埋去拨一拨啊，咁样啊。 系啊，你唔会拍到我，又唔系话你要拍到下下版本好一，但系喂，但系你睇电视版。最流即係講依家嘅嘢，最流極佢都唔會咁喎，佢有啲鏡頭運用噶嘛，係咪先？ 唔係都叫打佢，唔係呢個係碌埋去，係咁推嚟推去咁咯，咁我想。 但係你就算就咁踢下腳啊，你而家嗰啲都會有啲鏡頭運用，你會覺得好型噶嘛，係咪？ 嚇！ 冇嘅呢套真係好似咁樣睇緊爛仔膠喎，而家大佬。 係企唔到兩分鐘喎，啲人即係碌嚟碌去就趴咗喺地下嘅喎，大哥。 算啦算啦，我就好失望對呢套嘢，係咯。Anyway。咁啊，繼續啊 ，OK， 好期待啊！呢、這個超想要塞 Delta 第二集快出啊 ，OK， 等我又有得笑，係 都係咁啊，咁應該差唔多啊，就其他 係啦，差唔多啦，其他唔講啦，係啦，頭先好長啊，前面嗰節我哋講咗係啦，咁啊呢節都咁上下啦，係啦，咁上下啦，係啦，咁介紹咗幾套新番係啦，大家睇下啦，都仲有嘅，其實美劇都仲有嘅，不過真係講唔曬，而家睇唔曬，因為今日提早咗錄音。 啱啱轉季又多 啊！轉季又琴咁樣抌場啊，點睇得曬啫？一係就冇嘢啊嘛，係啦，係啦。本來都想講落多少少個爆機特工，不過唔緊要啦，都未做，反正係嘛， 未做係啊。 最 要做啊！你再講啊！ 大家聽嘅嘢，大家知道啦，呢個其實OK 喎，原來俾我又俾我想象中真係未睇過一套咁嘅電影嘅之前係啦，我以為賴嘢啊，原來冇賴嘢 ，OK。咁大家留意啊！爆機特工，北京呢、這個北美，北京朋友冇得睇啊！北美嘅朋友咧可以 可以睇下啦，上咗畫啦已經。OK， 係 Hardcore Henry。OK， 好，冇就我哋講下 下禮拜， 下禮拜咩啦？下個禮拜咧就應該係做呢個末世街十號啦，如無意外。 係啊， 應該唔會再轉啦啩，因為都做 咗冇啊，賣曬廣告 嘅。係啦，咁呢度 OK 嘅喎，我又不過當然啦，講多次啦。如果你睇對 Moon 好悶嘅，或者你睇覺得好悶嘅 ，OK， 或者你睇呢個 Ex Machina 又覺得好悶嘅，咁呢套咧係一樣嘅，即係佢又係三個人混埋一個地方，三個人一個景嘅戲啦，起碼大部分劇情係啦，嚇、啊，就係、是、最尾嗰廿分鐘就有少少突破性發展啦，嚇、啊，神展開啦，咁但係你如果你覺得咁嘅格局你已經唔中意睇嘅朋友就唔好入場啦，無謂下個禮拜我又聽到好多粗口鬧我嘅 ，OK， 咁如果你係可以睇到啲好 drama 嘅戲咧，呢套其實就 OK 喎。咁如果大家聽我上一集呢，阿 Patrick 都有講過啦，係啦，咁呢套或者下個禮拜再同大家再長講啦，我覺得好正 ,ok, 不過當然啦，我哋都有啲共通點，就我哋都 ok 呢個女主角嘅，咁首先大家識唔識呢個女主角先，即係做過呢個死神來了三啦，係咪亦都做過之前嘅打過呢個 The Thing, 即係我哋叫怪形啦，但嗰時上畫唔知點解叫做二種啦，係啦。 系咸片啦、啊，变咗 系、啊。叫做，即系唔系真系 species 啊，即系其实系 The Thing， The Thing 嘅第续集啦，其实系或者 前传， 前传咧应该叫做系啊，前传啦。咁佢打啊嘛，咁其实佢都慢慢而家都变咗一个都系啲打怪嘅女嚟嘅，好多时都系。咁啊，其实我觉得佢 OK 嘅，咁啊，大家睇啦，系有怪你打喎，呢度竟然最后。你睇咗好耐，睇佢睇咁耐都冇怪，以為有怪，有嘅你耐心啲，最尾二十分鐘會出場嘅。咁你唔中意咪又可以淨係最尾二十分鐘至入場睇咯，我都係嗰句係嘛 ？OK， 咁下個好似咧都會正式做嗰套老粒啦。呢套有啲朋友睇咗都話好得意嘅一套港片嚟嘅，係啦，即係好處境，但唔係喜劇嚇，即、啊、係就係、是、一個便利店嘅發生嚇。咁 馮瑞凡就發神經咪挟持曬啲人，咁有都唔同嘅階層嘅人喺裏邊，咁都幾得意一套戲嚟嘅。佢哋話好多人做嘅喎，係啦。咁另外咧，下禮拜仲有另一套咧更加怪嘅，叫 Good Tick 嘅。 係 Good Tick 係唔係西片嚟喎？香港片英文名 OK， 港產片嚟 OK。 羅一鵬喎， 但係佢冇中文名喎，就咁叫 Good Tick 嘅，真係就咁叫 Good Tick OK。 嗯。 哦，好多人做，好多人唔止羅一鵬啊，多到好緊要。咁其實佢又係有五個導演， 係 啦，五位導演嘅，係啦。咁啊，演員就更加多到好緊要啦，係啦，張兆輝啊、周柏豪啊、方中信啊、林雪啊、李灿森啊、應采儿啊、阿 sa 苗侨伟啊，數唔盡。咁佢就其實又係原來有好多個故事啊，五個單元故事組成嗰種。咁咧佢又怪怪地嘅喎，有個水泥藏屍咁啦，類似係咪啊？竟然咁快嘅，咁快嗰件事佢唔係嘅，可能佢呢個係咁啱嘅啫，唔知基於之前啲咩事件咁樣嘅。咁阿 sa 嗰陣係鬼故嚟嘅，話唔知走咗去個鬼屋度啊，係咪咁有興趣啊，或者睇啊。 奇咗啲細嗰啲，我唔係好知啊。 係啦，即係佢又有殭屍喎，有呢、這個鞭子姑娘喎，好怪喎，即係阿 sa 嗰個，嗰個佢係黃精寶嘅嗰個典故事，係叫黑鬼。係啊，咁其實係咪連阿 sa 其實都係鬼嚟嘅咧？唔知啊。係啦，就係佢玩鬼屋故事。好，咁啊呢個有興趣啊，講下啦，睇下個禮拜有冇朋友睇咗。係啦。 嗯。 好啦，咁啊四月廿一咧就有爆機特工咯，真系，系啦，咁大家要留意下呢套啊，好呢套我都推薦下大家嘅，我呢套因為唔使用腦啊，我覺得其實應該個個都 OK 噶呢出，系啦，應該唔會鬧啩，系啦，咁啊四月廿八咧就會率先啊做呢個美國隊長三啦，香港系啦，咁啊比北美仲更加早，系啦，咁啊美國隊長三就應該點都睇系咪？大家，系就大家等緊啦，另一套大片。咁啊，唔知得唔得啦。不過我諗 Marvel 戲啊，唔會賴嘢嘅，點都係啦。同埋今次係美國隊長二嗰兩個導演繼續㗎嘛，咁所以就點都應該 OK 嘅。咁呢個馬仔到時應該呢個一定都會睇啦，係咪呢個？ 應該睇到嘅， 一定會睇啦，係啦。好啦，五月十二啊，做阿 Cody 有份做嗰套《戰輪二》喎，係啦，而家都係勁喺度宣傳當中啦，係啦。咁就變種特工天啟滅世戰咧，就五月十九。咁竟然5月26就香港都話做火星二種喎， 係啊， 係咪都會做啦，係啦。咁而火星二種好似係咪月尾咧會有一個行先嘅日本係咪有個電視劇 特別篇咁樣唔知做咗做？ 特別篇定係電視劇嚟嘅咧？ 唔係電視劇，好似一集嘅。 即一集過，即係就話佢哋 都係佢哋嚟嘅。佢好似做一做咁， 哦，都係佢哋做。 等佢認識啲人咯，可能 係。OK OK， OK， 哦，可能會不會日本其實是四月尾上畫呢，所以就 係、啊、可能係啦，跟翻套戲 好似嗰個禮拜做噶嘛，咁可能香港就五月廿六啦，咁但係都好貼噶啦，其實都係啦。好，而嗰個禮拜咧就會有啲《愛麗絲夢遊仙境二：穿越魔鏡》，咁另外好似話都會《Jungle Book》都係嗰個禮拜會做喎，就係、是、呢、這個魔幻森林啊。 呢但唔係話褪咗咩？好似我見到。 咁我就唔知啦，咁我暫時咁見咧，你知都唔 update 嘅，有時啲嘢係咯，或者係啦，係啦，即係嗰個好似泰山咁，不過嗰個細路仔係一路都係細路仔嚟嘅。 嗯， 即係你當好似泰山嘅細路仔版前傳咁咯，咁一樣係有嗰啲紅人啊、獅老虎咁樣嘅。好，六月九號《忍者龜二》啊，微影突擊就魔獸爭霸，戰紅崛起啊，係啲名字，我睇咗戰紅添啊，戰紅崛起， 有隻戰紅啊，魔獸爭霸邊， 真係好笑係就好睇，係啦，非常到二。就唔知係咪嗰個禮拜啦，不過應該好似北美係係嘛， 嗯， 係啦，唔 sure 係啦，但係都會上嘅，今年話會做嘅。 係。 咁六月廿三咧就係、是、天煞第二集啦，《地球反擊戰》呢、這個復甦紀元。六月三十咧就有Conjuring 第二集啊，《鬼屋驚恐十六二》。咁七月廿一有《星空奇遇記》呢、這個超域時空同埋捉鬼敢死隊嘅。七月廿八咧有呢個《半碟追擊五》啊，麥迪文嘅今次係係啦。 嗯。 咁啊，連女機械人啊，呢、這個咩？嗰、那個叫咩 ？Ex Machina 嗰個女都有份做嘅，好似話 係嘛？ 好似話係啊，係 嗯， 如果冇記錯嘅話 ，OK。八月四咧就有呢個自殺特工啦，即係大家話霸睇啦，套 Batman V Superman 咁差，咁你唔好睇咯，記得大家千祈唔好入場啊 ，OK。我啊睇硬嘅 ，OK。同埋咧呢套我都睇高一線添啊，唔止要睇啊。咁啊、今次都繼續會有 Batman 會客串，但係就唔係阿佛力做嘅，應該 皮套演員 係啦，應該皮套演員啫，因為見到有蝙蝠車同埋有隻類似 Batman 嘅物體伏喺 沉咗向阿小丑車頂喎， 係好似就見唔到樣嘅，點都係睇唔真，咁啊變咗就就有角色出場啦，只不過係啦，咁啊但係我又好正呢套，因為都有第一就好多個好喜歡嘅演員啦，係咯。咁我路線亦都應該唔會悶嘅，因為今次呢班有癲嘅，即係應該係唔會你一個印象覺得係咪好沉悶？唔會呢套都會沉悶，傻喎、啊、班友，平時都不忘佢即係打爛塊玻璃塌嘢喎，小丑女應該好過癮嘅。OK， 咁另外咧，八月十八就話會做崩墟喎，即係新版嘅崩墟啊。 係 係啦，九月廿九咧話要做咗拍了小姐的童幻世界，其他咧就未知啦。咁不過咧。照計年尾咧都會做咩嘅？都會做呢、這個 Doctor Strange 咁，而家暫時就見到好多係嗰啲咩拍攝場地嗰啲。 有跳舞啊嘛 ，key 咗變咗。 係啦，點解會喺度跳啊？跳下嗰度我做咩嘢咧？佢係咪真係個真係咁嘅片段嘅咧？ 哦，唔係佢 key 落去嘅，佢本身係咁樣喐嘅，話唔知佢拍戲玩定咩事，佢咁樣跳咧，佢成日有啲咁嘅動作，跟住佢將佢 key 去跳，跟住變咗喺唔同地方出現喺度跳大舞咁樣。 唔係喺度咁樣跳啊！ 吓，应该唔系啩？ 但系其实佢跳得好劲噶喺度入边，不过佢真人就只唯有咁跳嘅啫。你见到超人都系突然间飞咗下去，都突然间落喺个头啫，唔通佢真系会飞咩？咁呢啲未做特技啫，我谂系嘛？ 吓， 系套入边，我谂佢提跳佢都跳得好高嘅，应该。 吓、啊，漏咗头先冇讲，系应该十二月十六应该系做侠盗一号啊嘛，跟住有预告出咗。 漏咗真系漏咗，系要讲下个预告啊。 咪都系见到宇宙最强，无端拎碌棍喺度打白冰嘅，最印象深刻。 真系似系盲嘅，而家就咁睇。 系啊， 真系似系盲盒嚟嘅。 系啊，但系唔点解唔拿激光，即系光剑啊？点解要？ 因为佢哋唔系 Jedi 啊嘛，讲明。 系，但系都要用得噶。 哦，佢唔系，因为除非你执嚟用啦，如果唔系，佢一般人系唔识整嘅。 唔识整啊？ 唔识整嘅，即系佢整剑嗰个技术系难过用剑嗰个技术。所以就 Jedi 嗰个即系 Jedi 自己有先识整噶，咁啊冇即系除咗外边啲人系掌握唔到呢个点样做呢个光剑嘅技术，所以一般人系冇嘅。OK， 除非你系塌咗啊，你边唔知边度执咗。 借用啊，两个棍 啊。系啦，咁啊得嘅，借啊得，整唔识整。咁所以一般人咧就系用翻自己嘅方法啦，系啦，用你识开枪咪开枪。咁原来咧除咗 Jedi 之外，仲有其他嘅武术噶。原来今次首次发现系嘛？ 有点解唔盲盒噶嘛？拎咗个棍噶嘛？ 系咯，咁今次亦都系有啲，系咪有啲十月围城噶嘛？即系有少少系嘛，都系即系 死晒咁啊！ 第一死晒，第二其实佢哋唔系互相本来唔相识嘅， 都係為咗完成呢件壯舉先至犧牲嘅，有少少咁啦。咁我睇完覺得好好正喎，但係唔知乜已經有人柴台啦，又話似電視劇，又話啲製作咁 cheap 咁樣。 唔係，咁但係本身有啲人係話見翻曬所有正常舊沙窩啲白兵同埋啲飛機啊或者咩啊啲 AT 啊啲咁樣， 好 開心喎應該。 即係直接我見佢嗰個 Death Star 咧喺度砌嗰陣咧，成個將嗰只個炮啊嗰個鑊冚咗下，哇！我成覺得真係正啊，係咯。咁啊，除咗啲舊嗰啲嘅兵種，你見過之後，又見過有啲黑色嘅白兵喎，即係有啲 怪怪地啊！呢個 見過喎，係啊係，有啲未見過嘅兵種喎。咁聽聞咧，仲話阿黑武士咧有機會會去客串登場喎。 嗯，係啊，咁呢今次有女主角係啊，上次阿霍金老婆啊嘛。 即係上一次做霍金裏面嗰、那個係啊。 係啊，即係做上次蜘蛛俠嗰個黑貓嗰個。 哈哈哈！ 系啊，咁啊冇变咗身嘅，虽然都 系啦，咁 OK 嘅样都系啦，咁啊嗰个系女主角嚟嘅，就成套戏似乎 系系啊系啊，你见到好似话突然间着咗啲 泰菲塔嘅 驾泰菲塔啲衫啊驾驶服嗰啲， 咁到底佢系好人定系坏人，到底系点，定系佢有 佢都系应该系混入去偷嘢啦，如果系 唔知啦，即系今次呢度成有啲间谍片，又咩都有嘅啲成分，所以同埋佢撇开咗呢种。超能力嗰種嘢啦，即係 Jedi 呢樣嘢咧，變翻一種好人、好軍事嘅感覺咧，我就覺得其實咁可能更加好睇添。 哦，咁啊冇咗啲人唔中意。其實上一次有啲人唔中意第七集係因為就係臨尾講得太神嗰啲咁嘅嘢嘛。 即係沙窩其中，即係舊沙窩其中一種魅力就係佢嗰種軍事感啊嘛。咁呢度肯定好軍事感啦，你放心啊，係、嗯、咯。咁所以成打仗嘅咁。所以我 O K 喎，所以我头哇都得喎，比我想象中好添喎，感觉系咯，即系真系翻又有啲翻嚟啊，即系比起第七集仲多嘢翻嚟咧。 唔系，因为佢始终个造型同埋啲嘢似翻旧啊。 直情讲翻嗰个旧嗰个时代嘛，咁你哇今次更加即系嗰个 Star War 嗰个旧 Star 嘅感觉，咁我就非常期待啦，真系我好期待啦，系啦，咁啊系我唔知其他人啦，系唔系真好得意嘅，我哋睇画头啊觉得好高兴，但我哋入场咧，我哋又可以放低咗我啲期望噶嘛。 吓，睇下都睇下套戏做成点 喎。咁你好怪，出面啲人又唔系嘅，睇翻头真系闹到飞起嘅，跟住佢自己又唔知自己谂一啲自己嘅期望，自己幻想嗰啲嘢嘅，跟住人套戏唔系咁拍又闹嘅，我咁你自己幻想做咩啫？咁人哋拍乜俾你睇你睇啦，佢拍得好唔好睇嘅啫，你唔好理人哋拍咩先啦，你自己咁多期望，即系你自己咁多自己嘅期望啊，意思对到有期望系正常，但系嗰啲期望系你自己谂出嚟嘅，咁就奇怪啦嘛。 嗯， 系咪啊？嗱，即系好似我想提过啦，话黑武士有可能会登场，咁你咪睇下有冇咯，系咪？ 嗯， 你唔好话到时，原来冇嘅，且原来吹水，即系又唔系电影公司讲嘅，出边啲人讲啫嘛。咁你会唔会入角凳啊？咁关咩事？点冇话有啊？即系都系传闻啫，系咪先？咁所以我都想知道有冇，咪睇冇就冇啊，冇又失望嘅，又系咪啊？又冇话失望嘅咁。咁始終呢個都唔係電影公司嘅問題啊，係咪？即係我哋自己班友仔自己期望啫嘛，我自己擠落去嘅呢個期望。電影公司幾時 promise 過我哋今次有黑武士啫？冇啊。 嗯。 咁唔係佢嘅錯嚟㗎，係咪？我哋自己期望啫嘛。咁你又將佢又計落人哋度，咁啊唔啱數嘅，係咪先？係咯。咁 anyway 啦，咁呢套就係啦，又係年尾一定咩啦？但我又覺得好似點解冇乜聲勢咁嘅？ 太近啊嘛，其实因为本身如果太近，我一向都有咁嘅情况出现嘅。 系噶，即系每年一套就唔得嘅。 其实应该正常，因为隔年一套咧会劲啲。 唔系咁，但系唔系啊，佢个情况都系同 Marvel 一样啫嘛，佢即系年年塞到唔同嘢，咁 Marvel 都年年有噶，唔系咩？ 哦，咁可能啲人对星战香港向本身个热情系咩嘛，冇咁劲啊，但系佢而家呢个。啲玩具未有嘛，一向都啲玩具带动啲人啲情绪嘅阵时。 哦，即系其实又要靠街度到底开始宣传未？即系其 实系啊，你见到即系周围见到啲人咪啲，即系个气氛去开 party 咁，搞到好劲咁，咪会大啲咯。你就咁斋睇到啲人唔会咁大反应噶嘛，如果就系斋影像咁样。 咁今次一定有明星可以出席呢个香港嘅咩啦，系嘛首映啊嘛，甄子丹啊嘛， 吓 应该得啦系嘛， 系咯、啊， 终于有一次系有明星嚟香港啦系嘛。佢唔使嚟啊嘛，系咪咁啊？ 哈哈， 啊，我 OK， 咁今次肯定有啦，系啦，因为佢哋话 Doctor Strange 啊，话个古仔会发生喺香港，但原来又系斋取景咋，佢个人都冇嚟拍啊。 嗯， 系啊，又系到时攞啲景翻去 key 咁咯，系咯，都话佢冇嚟到，系咯，佢哋以为佢会嚟啊，点知冇啊，系啊，有啲人好失望噶，咁样，系，我唔知啦，系咯。Anyway， 咁啊，甄子丹一定有嚟啦 ，OK， 吓， 嗯 ，OK， 好，咁冇啦，有冇补？ 冇啊， 冇啊，系咁多啊， 系啊，今个礼拜咁多啦， 系，佢讲好多啦，其实都系咯，以为今日冇嘢讲，点知突然间突发， 我唔系，因为本身抌啲嘢多，咪先同佢讲啊， 系咯，我哋上个礼拜唔知噶嘛，点知今日有咁多嘢抌出嚟啫，系咯，好，好啦，咁啊，鸣谢翻啊，提供咁多资料俾听众们啊，多谢大家。好啦，咁咪转个头呢都会摆返上呢个 myaudiocast.com 就同 SciFi 411啦，係咪唔记得讲我哋 email address 添係。tatsukusf@yahoo.com.hk 啊 ,tatsukusf@yahoo.com.hk 啊。咁如果大家咩报料啊，或者你咩讲漏讲错啊，欢迎等一条写信俾我哋，等一等回信嘅。咁至于呢个香港网台 app 呢，而家就好似要去 webcast 先嗰一栏先搵到我哋嘅，因为佢嗰个 myaudiocast 个 link 扔唔到啊，唔知点解係啦。咁至於香港播放 Cat Square 呢就愣咗去邊度呢，就係呢個 scifibackup.thisistap.com， 大家都可以去呢度搵我哋最新嗰集嘅，亦都可以直接到 download 亦得，或者呢個 scifi411backup.wordpress.com 啦，或者 allthewayscifi.wordpress.com 嘅，咁就搵到我哋㗎啦。咁大家亦都記住加入我哋呢個 Facebook 聽眾群組，就係 facebook.com/groups/339261276632 嘅 ,339261276632 嘅。咁我哋網上播放時間呢逢星期一有 Rag 嘅先啦。咁另外呢 ,openskyradio.com 呢而家應該都準備修復緊呢個網，因為聽講係被人攻擊，係啦。嗰、那個即係網上係啦，咁所以就暫時個主頁好似未修復到，咁應該會盡快啦 ,ok? 咁佢哋不過依然咧會佢哋擺上佢哋一啲 link 啦，如果大家喺我哋嘅 Facebook 會聽得翻，咁美國時間逢星期一啦，依然有我哋後期製作版啊，係啦，同埋呢個經典重温嘅。好啦，咁下個禮拜同大家再講呢個咩啦，末世街十號啦，係咪？ 嗯。 好啦，好，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